喂 ，hello， Hello， 喂，有几个人入咗嚟，今日真系好多阻滞啊！即系唔知点解耐唔时有嘉宾咧，就系、是、咁样嘅，即系无端端成个 YouTube 嗰个 account 同你 reset 过啊，连 个 个 磁 key 场 都 嘅问题可 个 key 都 reset 埋啊！同埋我之前有张猫相，话俾你听星期四10:30咁嗰幅相就冇咗啦，就变翻原始警察星犀利揭嗰张相啦，就变咗 default 嗰张相啦，即系话半年前。定一年前 save 晒啲，完全冇晒，咁啊都算好冷静咁解决咗呢个问题。 Anyway 好快搞掂啊， 都算快啊，即系起码都系迟咗啲啲咁多。咁咧嗱，呢个嘉宾咧，即系一睇就知，即系做唔到我孙都做到我仔啦，系咪？ 唔系嘅，你啊，你如果你好准时咁样生咧就 O K 嘅，我就系你嘅，我应该做咗你嘅孙嘅。 应该问问地嘅孙就即系阿大伯咁样得嘅。喂，咁咧即系点解咁讲咧？即系二世代意思咧，就系、是、我同阿 Leo 之间个邻距啊，即系年距又好大嘅。咁咧点解都做好朋友咧？因为我唔化啦，同埋佢系老积啦，你加埋咁咪可以做好朋友咯。咁咧就一阵间咧就再详细介绍下咧今日嗰位嘉宾。呢位嘉賓咧，即係點解會叫佢上嚟呢？因為今日其實都幾認真咁樣講咗一啲個內容嘅，因為平時個內容都唔使嘅。原因就係咧，嗱佢都係講嗰啲嘢噶啦，同埋亦都要講嘅話題咧就比較闊啊，所以比較難寫一啲主題嘅。咁今日點解寫到呢？原因就係、是、因為呢位嘉賓咧同我嘅年紀相差都頗遠嘅關係咧，我哋即係之前晏晝已經預備定大家諗住講咩，大家都認為 OK 咧。咁先至繼續嗰個話題，咁於是乎咧就可以話標題出嚟咯。咁首先招呼下入嚟嗰啲人，今晚我諗咧都應該少人嘅。今晚我成日認住好多 event 嘅嗰條街嗰度，係咪咧？其實今晚條街有冇啲 event 咧？ 咦？ 直頭顯示唔到幾多人嘅，點解？喂， 咦？頭先嗰個 唔知做乜喎、啊， okay. 真係 36個人 watching 啊。OK， 但係平時都有個 呢個位有個 OK。 但我嗱平时 今日好似系冇乜搞作噶嘛，系嘛？ 今日 我印象中系 嗱，平时咧开咗呢个咧呢、這个 top chat 啫，呢度就冇咗噶啦嘛。咁但唔知点解 YouTube 真系好奇怪，平时我度睇到就有个测咧，有几多人入出嚟。 系 今日喺呢度净系得44个人，咁啊50个先开始啦，照旧咁我招呼下大家先。 呢啲都仲系 update 嘅啲 comment 系嘛？ 应该系啩。喂 ，Hello 猫 ，Cliff 朋友， 喂大金，嗱呢个我 friend 嚟，咁啊其实好多 friend 听翻嘅， 系 ，Cliff 朋友 ，Welcome， 喂呢啲 Welcome 唔使读 ，Elena 五 hello， 喂 Hello，Elena，Lunch 老氹，我刚在街狗叫完， 你狗叫边个狗叫完啊？今晚系咪啱你路过有经开警署嗰啲啊？因为我知道深水埗强横咯。 今晚系咩？ 我唔知啦。 系 Cody 话呢10点咧就嗌出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原来今日 今日嗰个 系。唔系好多日噶啦，今日我喺条村嗰度都有人叫，好流晒眼。 哎呀，好彩我冇机会流眼泪，因为而家好容易流。 我住土瓜湾嘅就冇呢啲嘢。 你冇呢啲嘢 啊？屋村多数屋村， 因为村又比较密啲。因为嗰日咧眼浅到咧连拖手。嗰日咧，我已经我以为自己好冷血嘅，都顶唔顺，都哽咽咗15分钟。 嗰日 好难，即系 好难得嘅。 估唔到香港人咧，我印象中香港人并唔系咁嘅。咁所以，唉，都唔明点解去到做人做咗几廿年咧，都硬系有啲嘢从未发生过，都几新鲜对我嚟讲。 即系去到依一个咁样嘅。嘅局勢嘅時候咧，咁你就會見到咧，始終其實都仲係會見到啲人心係即係有啲好温暖嘅事情都總會發生嘅，就喺啲咁嘅時候。 OK， 繼續。 佛山狂海探長好，大家好 ，Ultra Max 96 探位 ，John 及 Nick Brown 探長好，韓國要030201探長好，陳地主 Hi 心長，陳地主睇完啦 ，The Man the Chili Hi， 佛山狂 Wind on Fire Pan Fork 探長，陳地主今日好多地方都有播影回 ，Parents 早探長，上禮拜五你做嘉賓笑到我嘅氣。Harris Y 熊猫深水埗就晚晚有，仲有 Gibson 做表演，陈、 哦、 地主十点虾叫日日叫 ，Parents 你老板又喺度啊，喜极而泣嘅表情 ，Ultra Max 96你老板又唔出镜 ，Elena 每晚10点都有人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哦 okay、 香港人加油， 系啦，喂你老板啊梗唔出镜噶啦，咁啊另外就系晚晚深水埗都有狗叫啦，咁我。 可以即系迟啲可以叫埋一份啦，因为出年咧我又搬翻深水埗啦。 哦，你 OK， 你搬翻过去啦。 系啦，咁咧呢区咧就比较少见，因为人口唔系咁密啊。咁即系我都以深水埗人为荣嘅，因为深水埗人比较直接嘅，真系。 深水埗咧就据我所知咧就虽然佢系旧区啦，咁但系咧我啲朋友住深水埗咧都几热血嘅。 嗯。 即系，但系我知道那个 gap 系好大咯。佢哋同屋企人都，因为可能多老人家。 哦 ，OK。因为我而家所见咧，老人家都有少少调整嘅，佢哋口径。即系例如我琴日经过葵广咧，有啲中老坑咧，中废老就喺度乘凉嗰啲啦，又唔系汪衬，就坐喺个电器铺前面乘凉嗰啲啦，一路睇电视喺度闹嗰啲啦。 佢嗰啲咧就真系咧，完全系。即系佢只系望紧呢个电视机咧，就然之后就交屋啦，然之后唔理自己喺度。 咁但系佢嘅内容咧就系、是、又话 都系嗰啲啦。 唔系，有少少新油嘅。 O K， 佢话啲警察又系扑街嘅，拉人咪拉人咯。 哇，好好嘅形象、啊， 断晒骨咁样。 系好好形象、啊。 即系一般嘅食花生嘅废老废中咧，都顶唔顺啲差人系做出呢啲行为咯、但系最奇怪就系咧，我觉得嗱呢啲人相对咧就比嗱呢啲就真系中立啲啦。即系因为有啲丧心病狂到咧，就话人哋老屈差佬咯，嗰啲相唔知系铁打铺执翻嚟啊！即系总之，差人犯嘅错全部都用一个理由咧去美化佢，又或者人话啲人诶会老屈啲差佬，而差佬即系俾人哋可能kick 咗落地，又话人哋又美国即系 kick 一个差佬落地，或者差佬追住人扑咗落地，对方必定系 CIA 训练嘅。 即系劲无稽啦！讲真，讲真，佢要即系嗰啲就系角色形态。 即系到而家都撑警撑政府嗰啲咧，即系连我杜李华，你知我个赌叫杜李华，我都顶唔捻顺，即系我都已经放弃咗去医治。 你唔需要理佢哋嘅，因为咧佢只系希望见到自己想睇到嗰啲嘢啫嘛。 咁呢样就公道啲，两边阵营都一样嘅。老实讲，即系呢个咧，人类都系咁样嘅。佢睇相唔通想个睇相都话你生癌咁样系咪先？佢梗系讲到你有啲福啊，或者你搵我帮你嘥啲钱去化解噶啦。佢都系想听呢啲嘢啫嘛。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即系佢哋简直系为斗气而斗啊！即系有共产党嘅特质咧，就系叫做斗争嘅精神。 斗争精神， 即系任何嘢我都同你斗嘅要，即系都要大家唔好过为止嘅，因为佢哋都系想你唔好过啫嘛。你估佢唔知道是非嘅咩？人人都有把尺噶。嗱，咁至到而家咧，一定有人话：，屌你叫嘉宾嚟，咪讲晒啊！但你唔知唔好出声啦，因为未够人，所以我要我讲住先。咁我唔想嘉宾咧就嘥咗咁多精力咧嚟招呼一啲你未曾识佢嘅人。咁而家啱啱过咗八啦。咁我介绍嘉宾啦，嘉宾叫 Leo 啦。 你好。 咁咧佢就系00后啊，零九十后。 哇，00后咁， 你唔系 咁开心啊？ 嗱，佢系90后。 90后。 咁点解我都识佢咧？原因就系大家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啦。点解知道咧？因为我合法游行示威嘅时候咧，我有朋友介绍俾我识，因为佢有朋友嗰队人嚟嘅，即系系咪旧同学嚟噶？你同阿肥仔。 旧同学啊， 系嘛？ 佢都争我好多年， 佢都大你好多啊。 系，佢系音乐上嘅朋友。 OK， 咁咧，因为我哋以前咧，即系2014年嘅时候咧，都好担心俾黑警围捕嘅，于是乎我哋组织咗一个叫民间团体，就叫做游走团。 游走团， 但主要咧嗰阵时啱啱有 Telegram 咧，就即系自助大家开个 group， 同埋 WhatsApp 嘅 group 咧，就希望即系大家。及住睇下边度有差人啊，就小心行事。咁因为嗰阵时所有喺政总嗰啲时候都系嗰阵时咧，2014年都系非法集会嚟，都随时会冇乜保障嘅。咁于是乎咧，我哋有咁嘅即系大家照应嘅群组啦。咁估唔到去到今日咧，进化到一个点啦，就另外一个世界啦，已经系。咁咧呢啲团咧，我谂就可以唔使识。咩叫公海呢？咁样公海就大家有晒所有资讯啦。咁当时咧就即系我都系咁样识你个朋友肥仔嘅，即系今晚 friend 就系玩音乐嗰位肥仔咧。咁究竟我识肥仔又唔系咁识嘅，因为嗰阵时系 stage trip 啦。咁我就有个平台咧，就俾好多 indie musician 就走上嚟表演嘅。咁我咁样识肥仔嘅，咁肥仔又识你，咁于是乎咧，即系今日点解其中一个主题咧系音乐咧？原因就系、是。Leo 都是音乐人啦，咁咧即系我都系曾经哎呀音乐人啦，虽然佢唔知道，都系头先知道我以前 系啊，我都好 好 surprise 成件事。 系嘛，我作歌咁啊 ，composer 咁样，即系我作广告歌嘅咁啊。 系系，呢、這个我有听过喎。 有听过。咁但系点解做 Wonder 咧？ 我以为你系 producer。 哦，唔 系。即系我唔知道你系会真系落手落脚。 不如讲俾所有嘅朋友听咧，因为我觉得入得嚟听九吹廿四嗰啲朋友咧，都对音乐冇兴趣。 系。 因为讲音乐嗰集咧，系跌到落几百人听嘅。 其实音乐，我就觉得同。即系同好多香港嘅現象好息息相關嘅，同、個社會，即系講音樂，例如香港音樂發展啊，其實係同你會見到，係啊，係同 成個文化本身背景啊， 好大 嘅背景嘅。咁如果陣間嗱，我即係做少少 survey 先，咁咧我就做 research 嘅，唔係 survey。咁啊睇下大家咧，關於見到個主題講個樂壇靈異同埋如何面對大時代咧。即系听落好似唔系大家杯茶，可能有啲人见到咁样入唔入嚟都唔定嘅。咁咧，但系我哋都照讲嘅。 嗯， 即系九吹廿四啊，胜在咧，即系我又唔会受啲压力咧。即系你大家中意悲天悯人嘅，中意一齐沉沦痛苦嘅，我唔会帮大家手嘅。因为即系我觉得前瞻就紧要过不停咁重复一件唔开心嘅事，不停咁重复佢。虽然有啲人就话将唔开心嘅讲出嚟咧，即系对心理上系有好处。咁但系我觉得。对我嚟讲，再咁样沉沦落去咧，即系已经太痛苦啦。对我嚟讲，咁希望大家如果好需要呢个服务咧，继续听其他啲网台，因为其他网台咧，我打开我就唔开心嘅，因为全部都系不停将而家呢个差人打到人断骨啦，少女被人打盲眼，同埋俾人强暴啦，嗰类啦，即系不停咁样讲到好似好严重发生过十次咁样啦，仲嗰个咩法话个。緊急法又好似聽日就實行咁啦，講到咁我即係有少少，即係令到就禁足咗網台，我呢個禮拜都唔聽啦。因為監製聽我聽到少少，我都已經好唔開心。即係覺得點解我點解有咁嘅體會咧？因為好多外國嘅朋友，我同佢傾電話咧，佢淨係唯一知道香港嘅事就係經過網台。咁佢哋覺得世界末日嘅真係，即係好多嘢，譬如尤其是聽老蕭咧，即係佢啲。佢啲最登消息咧， 即系咁直接噶 ，OK 好， 即系令到佢信咗咧，佢好不安嘅， 系， 即系佢就系带嚟不安噶嘛。虽然而家发生紧嘅已经好不安啦，咁但系你用翻少少精神，用翻少少理智去分析翻，去面对翻真真正正你面对到嘅嘢，好过净系听嗰啲 KOL 讲佢嗰个版本咯，我觉得。 我谂佢哋嗰个，我谂就未必系全部人都系想好渲染或者去炒作呢件事嘅。 系、 佢有佢哋存在目的嘅，即系的而且确咁样可能可以gain到更加多嘅 attention 都未顶嘅。但系 咁绝对系啦。 但系有啲饱和嘅，我都认同系。 系 啊， 因为我唔客观嘅，因为我都系其中一个啦。 系 有啲人认为系，有我自己觉得唔系嘅。 冇人系客观嘅，唔使咁谂。 唔系，我都唔客观。九吹廿四讲到明 ，Day One 就唔系嗰啲节目嚟噶啦，但系。好多人咧，相情愿就觉得啊，你讲啲嘢俾我听受教啦咁样。其实根本九吹廿四就唔系一个咁嘅节目嚟嘅，即系我直头唔想叫做节目添啊。 系， 即系只不过都系其中一条友有九吹，就放大家啲留言入嚟一齐吹下一件话题咁样嘅啫。咁我觉得即系实在太痛苦啦。如果你再沉沦喺嗰个洗衣机嗰度， 系， 即系觉得简直一个洗衣机， 唔使再 loop 啊嘛？你觉得？ 系，我觉得唔使再 loop 啦，即系。我讲多一次，同埋你听过四五个节目，其实冇意思啊，完全。即系我又冇咩能力可以改变到，即系前瞻性嘅嘢又都系估嘅，即系甚至乎有啲人话，因为你全部都靠估，喂，咁唔系靠估可以点啊，大佬？即系我 base on 一啲已经有嘅论述同埋一种逻辑嘅思考方法去讲翻一次出嚟，咁都有人唔中意听嘅，即系我又唔系开个 live 嚟令到你。诶，好中意听咁样，所以咧， 其实佢哋其他嗰啲网台好多都阴谋论都系靠估嘅啫嘛， 系、哎、全部 即系真系咁多内幕消息， 系啊，冇，但系佢哋讲到内幕消息咁啊嘛，最惨就系咁呃咗你，你都唔知啊嘛，最惨。咁于是乎咧，我今日就反其道而行咧，就讲个乐坛啦、灵异啦，同埋同一啲年纪相差比较远嘅朋友，即系其实我好有信心咧，即系我个代沟相对系唔系好大嘅，因为我都、即系比较 烟嘅。 就唔好讲话烟嘅，即系八卦啦，老嘢嗰啲长信我都听噶， 系咪即系老而不啊？ 唔系，即系我呢啲叫做唔化咯， 唔化， 唔系即系同埋我唔 老顽童， 我唔可以用一个简单嘅字嚟形容到自己， okay. 我觉得，即系反而我觉得我系 即系我想咩都知咯，即系好奇心好重，同埋想尽量了解下人哋系点样谂，我先得到一个论述噶嘛。即系净系哇，我企喺嗰度，咁我就系、是、即系我自觉得自己系抗争专家，咁我讲嘢你又要听，咁我唔系嗰种咯，大佬。OK， 喂，咁啊，继续好多人留咗言啊，咁咧嗱 ，Leo 啦，就即系多谢上嚟啦，因为我都喺街撞到，咁嗰次咧，咦，因为我有睇过你啲 live 噶。 你睇過啲 live 你話唱歌，因為我 up 得出你唱咩歌啊？ Okay, okay. 即係你 upload 上去 YouTube， 你有 the band 唱啲 cover 歌，然後咧你有做 wedding 嗰啲嘅，咁你都話叫咗個 musician 啦。咁同埋曾經你嘅經歷咧，就係入個主流嘅，你唔介意我講啊嘛？ 可以可以可以。 係啦，咁咧即係我覺得你嘅 background 咧，我覺得好值得係開一集 live 咧咁樣，即係俾我好奇一番咯。 係 OK， 讀個留言先。 J J Lens 老板讲得对，晚晚十点大跳，有时无人烟机，灰气火了零三零二零一嘉宾好，李老板好 ，Winnie Hi 老探嘉宾 ，Jan 老探好，嘉宾好 ，Alan 录音录影制作 Leo 好 ，Timon Leo Hello Alex 唱嘉宾，探长你好 ，Manu Lee Real Stone 上面， 陈地主深水埗多汤房户，佢哋睇得最多新移民就另计 ，C Y H 探长，嘉宾你们好 ，Lopaki 探长好，嘉宾好 ，Strong 探长好，嘉宾好。Wattis Zero 探长好，嘉宾好，大家好。恒雄探长好，大家好，嘉宾好。Amy Wu 探长好，嘉宾好。MK， 满我系港产会馆最得汤。MK， 满听。乐陶瑶天水围市民喺街开紧 party 跳舞， 会尽 快啲入正题。 估唔到有人吹。 天水围又有居民播歌玩 party， 好开心。趁地主依家除咗听两次创作，冇乜听其他歌。 哦 ，OK， 嗱，现时创作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嘅，当然咧。我同主流嘅意見咧，實鬧交噶，即係甚至乎我同阿周博賢嗰陣時做老漢推歌咧，即係講關於二次創作咧，我都有一個好唔同嘅睇法嘅。咁當然睇下你咩先決啦，譬如你啲歌詞內容先決，因為人人聽一隻歌咧，佢接收到嘅都唔同嘅。有 聽唔同嘅 part 啦。 香港多數人都係聽歌詞 或者一個 melody 啊， 歌詞先。 系， 因为有得呼天抢地代表自己，咁咧即系歌词先决。但系我听歌咧，我就调翻转嘅，由编曲听，甚至乎我由个 chord progressive 开始听 ，bassline 开始听都唔奇嘅。即系吸引到嘅实在太多啦。咁偏偏咧，我对歌词咧就比较迟钝嘅。咁啊，所以摆翻最尾嘅。咁即系唔系表佢立意啊？即系其实人个耳轨都有少出入嘅。咁啊，另外呢位 Boy Tony 咧，如果你要快啲入正题咧，就真系令你失望，真系对唔住啊！即系我唔会因为你好想咁，我就要就翻你嘅，因为我真系我想嘅啫。同埋嘉宾个 flow 系点样？我觉得我哋唔应该为咗个主题，即系我唔会啊，唔系应唔应该啊？即系为唔会为咗个主题， 即系去到边就去到边。 系啦，我觉得都话明九珠廿四个 flow 就系代表我哋啊嘛。即系假如嘉宾好想入正题，佢入咗噶啦，系啦，即系我哋觉得好多 introduction 或者即系令到大家 warm up 嘅，咁当然唔中意就有噶啦，咁但系都冇办法啦，真系唔好意思。 其实二次创作我又想听一下，可能你之前讲过，但系我今晚冇听到，但系你话你又比较特别啦，我想知道系。 哦，唔系我比较特别，即系我觉得二次创作咧就真系冇前途嘅，反正 冇前途。 只不过咧系好无奈地咧，即系。其实 freerider 的行为嚟啫嘛，即系自己作一只歌，不单止要作，仲要你要流行的难度系高好多嘅。咁于是乎咧，就全球性咧就不停咁 loop 翻以前啲熟嘅 melody， 就悭翻一啲推广嘅过程，就令到大家咧就耳熟能详地就可以抽到水，摆翻嗰啲 message 落去。其实喺美国咧。好多 rap song 已經係發生緊，因為我認識一個比你更加細嘅朋友啦，即係14歲僆仔啦。咁我攞佢啲歌嚟聽啦。咁隻隻我都 up 得出原本係咩歌嚟。 OK， 咁佢又唔信嘅，黐線新嘅呢首歌。跟住我而家 YouTube 即刻撳得到俾佢睇。 但係佢係唔佢係俾你篤爆咗先至。 哦，唔係篤爆嘅，即係我話，即係我話俾佢聽，呢只未邊只咯。佢話黐線呢只新㗎咁講。我其实1980几年嘅呢只歌，咁、 okay. 我即刻 YouTube 揾翻俾佢咧，话系喎系喎咁样。咁、 okay. 其实而家全世界都系咁噶啦，因为 rap 歌里面嗰个 message 系最紧要。虽然我未必识听，即系佢哋对社会不满啊，对啲警察不满啊。 所以我又觉得即系好睇个本身个音乐元素嘅，你话歌词重唔重要？ 系。 咁例如 Bob Dylan 嗰啲，你冇理由唔听歌词噶。 系，所以我都秒 Bob Dylan 嗰啲，因为制作太渣啊，实在。 OK， 即系我唔系秒佢歌词嘅，即系觉得点解唔可以 both 啫？嗱，有呢啲作品个，但系偏偏咧嗰班所谓左交咧，就锄强扶弱啦，可能 系 即系佢哋 Bob Dylan 出嚟嘅时候，佢嗰种就咁揸啲吉他唱，即系 咁。Leonard Cohen 咧， 呢个 你都 会边首歌？ Hallelujah。 哦，嗰、那个我觉得，因为 Hallelujah 我唔系识佢呢只歌，识佢 嘅，系， 因为我都系识后来好多人唱 Hallelujah， 我再揾翻 original 我先识得呢个歌手嘅，因为我唔太熟嘅，其实对即系嗰啲私人嘅歌手咧， 系， 咁但系问题就我觉得系个包装嘅问题咯，嗱，譬如你讲紧嗰啲私人嘅歌手，即系写诗咁样写， 系， 一只歌里面 chorus 都可以唔同歌词。 系， 同埋好多段嘅，即 系 夏金城咁样嘅，即系佢冇一个 pop song 嗰个结构，而咧啲歌词铿锵有力，即系好劲嘅。咁但系其实 Billie Jean 都系嘅，你睇 Billie Jean 有几多段歌词嚟噶？除咗嗰个 chorus 一样之外， 我觉得系个 mood 嘅唔同啦，最主要。 所以我咪就系讲呢样嘢啦。 嗯， 我觉得人咧一定有个锄强扶弱嘅心态，因为佢哋表面睇冇商业嘅包装咧。咁啊，自然覺得嗰啲係好啲嘅，而冇人講 Billie Jean 裏面嘅歌詞係講緊乜嘅，呢個係唔公平嘅其實。但係呢個左膠嘅世界係真係壟斷咗七八九十年代啊嘛，二千年都仲係嘅。咁所以咧，明明係逆向歧視嚟，我覺得，即係明明嗱，譬如有啲人 Louis 嗰啲咧，即係我憎到不得了啊，吉他都唔 tune 你又走去唱，咁搞錯啊！即係覺得音樂基本，你當佢係音樂，你只不過用音樂嗰個媒體。佢嚟讲你啲嘢 ，OK 嘅，但你都唔可唔离谱啊嘛。 啊，呢、這个咧我就有保留嘅， 未听过呢、這个， 我有保留嘅，因为咧，其实有啲美国嘅 indie 咧，即系你就咁听，其实佢真系好唔顺意嘅，可能又唔吞吉他，又走晒音啊，又 直头唔 qualify 咧， 系啦，咁但系咧。如我会睇嗰样嘢就係佢究竟佢做緊嗰样嘢係咪一个好独特嘅好有你自己嘅一套嘅嘢囉。究竟佢哋系咪有啲你自己嘅想要表达嘅嘢表达。咁我觉得呢个重要过佢嗰个实力嘅。 嗱即係我都细心思考过呢个问题。咁点解唔可以两样都注重呢？ 因为。 即係觉得你作为音乐你唔可以即係放弃晒嗰啲原本嘅初衷玩音乐。你想讲嘢咪讲囉，读诗囉。咁但係嗰个媒体又有着数，因为好多人会 follow。咁你咪就係、是、即係觉得呢个态度系唔啱，唔系话佢写啲嘢错。我都香港都好多人我都拗过嗰阵 stage tube 呢，有啲人好憎我。因为我就话喂你好心你即係 tune 咗吉他好基本嘅，你先至嚟弹啦，你啲内容最惨香港嗰啲 indie band 呢，我都有个好撚大镬嘅问题呢，就係、是、死咗唱英文歌。 自己都要唱英文歌， 系啦，但系连佢自己英文又唔系母语， 即系所以你觉得佢唔 smooth， 成件事唔自然，好似 直头系唔 qualify， 系， 即系直头佢歌词嘅内容，佢自己都唔知讲乜，系揾咗个人填，即系又交代，原因就系一个普通嘅 melody 加咗英文词，乜都填咗落去嘅，因为个音冇咩 limitation， 好，系啊系啊， 但系广东话咧就大镬啦，但系佢永远唔，你唔会听到喺佢把口讲出嚟，因为好难填啊。 系， 佢净系觉得好有型咯。我甚至乎识啲 indie 嘅歌手咧，佢唔识英文嘅， 所以你系都几 背书嘅啫， 几 support 啲人去用广东话去做。 咁当然啦，咁你母语嘅英文咪用英文咯。即系我觉得你连你嘅母语你都唔能够摆落你想讲嘅嘢嗰度咧，我觉得系好可悲嘅呢样嘢。 不过咧，這個、呢个咧，喺我睇法嚟讲咧，就有啲真係的而且確呢係有啲限制嘅、你知道廣東話有九個音啦， 難填好多嘅， 難填好多啦、而且係即係例如你諗下，如果將Michael Jackson 啲歌填咗廣東話詞，你可能出嚟嗰個 mood 唔係嗰件事㗎嘛，你會覺得有啲奇怪。 咁 cover 就另外一個話題啦， 係 唔好講 cover 住， 係 因為 cover 你一定唔同嘅，你純粹一定唔同㗎啦， 係 你噏唔噏得出邊首歌英文同中文嘅神粹系相似， 咁又真系争好远。 顶笼就林子祥嗰啲叫做似， 咁 所以唔好讲你话嚟，阔咗好多噶。 系， 即系讲 indie， 譬如歌词，嗱，即系我觉得就好简单啫。正正就系 即系我头先都自己表白咗啦，因为歌词我摆到最尾，即系个 priority 我听到，咁所以咧，但系你可能个 meaning 好重要，咁所以咧、就你会捍卫翻嗰 part 咯。但系我觉得大家都即系我觉得你亦都冇讲错，但系点解唔可以同时间有咧？而你冇之前，你可唔可以同另外一啲人合作？你揾到个吉他手唔系太难啫，弹得很好好嘅。不过我唔识弹，但我好想讲啲嘢嘅，我一定揾肥仔弹咯，点会自己弹翻啫？即系就系咁简单啫嘛。但系我就系、是。因为全世界嗰班香港我头先讲嘅 indie 友咧，佢就超级崇拜嗰啲以上你所讲嗰啲弹得好渣嘅，佢甚至乎连渣都即系合理化咗自己唔练吉他，去到呢个情况，我真系觉得好可耻嘅呢样嘢真系。 会有啲咁嘅人存在嘅，但以我所知都未必系好多嘅，或者系我唔会理咯。咁、我自己点解会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广东话。是一个很大的、很大阻住香港音乐推进的其中一样嘢，但是你又很难去 judge 佢话、你明唔明？即系嗰样嘢嘅全，即系 你用广东话写翻歌是一个很重要的嘢嚟嘅，但是因为香港人都是讲广东话啦，但是呢样嘢。如果你有试过去写嘢或者作嘢，你就会发现广东话的而且佢系限制咗某一啲 style 嘅出现嘅。咁究竟要点样做好咧？咁我自己都喺度揣摩阶段嘅。 咁其实嗱，我搞 stage two 大概两年零啦。其实好多 band 都做到嘅。问题就系、是、话观众俾唔俾机会佢啦。 咁呢个好重要啦， 好、 這個、 简单。其实你讲咁多咧，我都其实你讲嘢有谂过晒，因为我乜都谂嘅。如果你咁讲法，咁就唔会有 Super Moment， 唔会有 Beyond 啦。Beyond 都用埋噶，只只都系广东话嘅。太极都系广东话嘅。太极嗰啲玩音乐嘅 style 好阔噶，电子嘢又耐唔耐有一只，好hard rock 有一只，即系佢啲好似 Total 嗰啲 art rock 又有一只咁样。即係其實證明咗咧，嗱，譬如殷葵咁樣，佢作好多隻廣東嘅詞，但係佢喺佢身上呢啲唔係 limitation 嚟嘅喎。 咁係嘅，係嘅，係嘅。 咁即係唔勤力咯，其實嗰啲人。 我覺得咧，有一樣嘢咧，可能我覺得可以突破限制少少嘅，即係咧有陣時廣東話歌未必能夠可以表達到表達到一啲意思出嚟，或者就算佢用講出嚟之後，你都覺得唔到肉嘅。就是因为呢你根本就不是这样讲嘢。即是例如你不会书面语这样去讲很多东西出来的嘛。 但是黎比特田那次一点都不书面语。 是 啦。但问题是你不去选择的嘛。即是一般观众都不给 机会 的嘛。 是啦。我觉得呢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市场呢就给了很多所谓你觉得很好的东西给你听啦。那就限制了很多人。 你讲得啱的。但问题呢其实你讲的又想过晒。 是。 其实呢你一讲市场呢我认同的。但是讲 Indie 嘢 ,Indie 嘢不用看过市场啦过啊。 是。 但 Indie 嘢都不得的。讲来讲去都是懒的真的。即是他不去 explore 自己那些画写落自己的歌会怎样。其实咁样讲系好唔公平，因为好多人都系咁样做紧。但系问题就系、是、香港只有精力或者只会容纳到一队广东话嘅 band 嘅啫，似乎咁耐都系啊。由温拿时代至到Beyond 又 Super Moment、Dear Jane 嗰啲，都系得一队 rubber band 都唔入流添啊！即系如果讲个销量，系咪好可悲先？其实 rubber band 做到 嘅 ，rubber band 真 系正嘅。 喂，咁但系问题系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啦，乐坛同埋娱乐圈嘅问题啦。咁你妥协几多？你又同无线做埋啲小丑戏上去扮小丑咁样，咪多啲机会咯？你又肯做大陆 show， 又肯望住啲国旗喊，咁咪多啲机会咯？今时今日系咪？咁但系问题我讲 indie 嘢，即系创作嗰个层面，其实某程度咧，有人问我啲好尴尬嘅问题咧。你系放弃咗啲 indie band 先，唔搞呢啲？问题系佢哋放弃咗我咋？因为而家已经越嚟越少原创歌啦。尤其是几样嘢都能够玩得好嘅 band 仲少咗添。 呢、這个我觉得个大环境啦，咁香港呢个环境系好坦白讲咧，点解会咁差呢？就系、是、因为。香港人其实可以唔需要音乐㗎。 系 喎。点解要音乐啫？你第二日起身冇咗音乐，边个喊啫？得苗栩纯喊啫嘛。 喂，唔系呢个就系问题啦。嗱，你唔好话得远啦。 即系狗吹友，老实讲，我谂听紧最后生嗰个都过四十岁噶啦。嗱咁啊，有人细过四十岁，请你举一举手啊。因为耐唔耐有啲 Alan 啊，即系我啲见惯见熟，佢都系啱啱入大学嘅，竟然去听狗吹廿四，我唔明点解。咁而家都唔听啦。咁即系其实我好 keep 唔到一啲比较年轻啲嘅狗吹友嘅。咁咧，而嗰啲年长少少嘅咧，佢曾经好中意音乐噶。 嗯。 咁譬如嗰阵时去唱片铺录带啊，即系买唔到咁多嘅唱片，但系仲平啲嘅价钱录得。其实 系你睇到嘅，我觉得系同嗰个当时候个社会环境好关事嘅，即系嗰阵时候 啱啦， 系啊。 咁证明咗啲咩咧？其实 我觉得证明咗就系、是。香港呢个节奏同埋生活呢，即係同埋呢个时代发展越嚟越推向淨係向一啲即食啊钱啊一个统一嘅主流啊统一嘅主流啊咁呢啲方向发展囉、啊。係呀、 啊。所以话呢即係我有个结论嘅、啊、可能快一少少啦。其实根本上多数人香港人嗰种生活模式呢，就算当时需要音乐都係需要潮流咋嘛。因为嗰阵时兴做呢样嘢，其实系咪真系真中意音乐呢？我觉得个距离真系好大咯。 嗯， 即系其实真系中意音乐嘅人咧，都系流于表面啊。普遍我见到嘅都听 Hi-Fi 嗰啲人咧，当我自己系指挥咁样，啲动作咧见到我想呕啊！屌你，即系你 嗰啲天碟有 啊？真系啊，见到我想呕， 撚声喺度。 同埋听一只 classical 咧。即系大炮声嘅试喇叭咧，成只都系音乐，嗰、那个炮声就唔系音乐，咁就等紧嗰、那个，即系香港人真系好奇怪嘅品种嚟嘅，即系又炫富嘅啫嘛，即系嗰阵时打工仔得嗰2000蚊人工，你又买套 iPhone 20000蚊咁样嗰啲啫，咁、所以我觉得 社会趋势啦，有啲咩社会就 系 咩人， 所以但系问题就系、其实香港人真系唔需要音乐嘅， 真系唔需要， 佢系潮流嚟嘅啫嘛，因为当时。嗰、那个主流 provide 啲咩俾你娱乐嘅，你咪跟佢咯。 所以好大部分嘅听众，好即系我意思系音乐嘅听众啊、都系跟随紧啊依、這个依排兴啲友，咁就去听佢啦、即系唔系话佢听嗰个人就一定唔好听，只不过佢去接触呢个音乐嘅原因系因为大家都听紧咯。 系 系啊 ，OK。咁二创亦都一样啦，就翻翻二创。 我翻翻二创，我又觉得二次创作咧系有佢存在嘅空间嘅，即系你头先就讲得好决绝嘅，我觉得。 当然有啦，即系我代表我自己嘅态度啫。 系。 咁空间你梗系有啦，因为你若传递嗰个信息，咁只不过我声讨嘅就系、即系根本即系抽水攞嗰只，即系悭翻好多去宣传嘅成本。而做最大嘅利益，即系都是一个投机嘅行为嚟嘅。咁、如果你话自己系音乐人或者你系创作人嘅话，我觉得我就对我嚟讲，我接受唔到咯。 咁如果佢系一个let's say 佢系一个做画嘅人嚟嘅，咁、或者系 video 嘅 animation 嘅人嚟嘅，咁、佢就将嗰个 MV 二次创作咗、去表达而家嘅政治、或者系而家嘅。 唔系，咁佢有个优点啦，当然佢存在一定有嘅意思或者价值嘅。 系咯， 因为快咯。 嗯嗯， 因为正就系讲嚟讲去都系因为唔使嘥好多成本而达到最大目的啊嘛。 嗯， 即系今时今日所有嘅娱乐所有。所有嘅製作咧，都係循住呢個方向走啊！咁譬如樂壇就死於 K 歌啦，原因就係咧， 原因就係因為有英皇。 其實佢嘅背後有飛圖， 係咪 飛圖都唔係原創嘅英皇嗰類啦。即係佢嘅目的就係好快可以流行到，好快可以賺得最多錢， 朗朗上口。 係啦，咁咪抄啦。譬如雷仲德都係咁噶，雷仲德嘅活著就係為咗抄啫嘛。咁所以。佢咪就係当呢个活着为咗抄嘅人话又揸晒 Porsche 又成嘅咁下一代就觉得喂呢、這个就係指标嚟㗎啦嘛。即係林阿 P 嘅就係嚟去四个 call, 佢嘅听众就觉得呢个就係指标㗎啦嘛。 同埋嗰个问题呢就又係返返去香港嗰因为佢好需要钱啦、 啊。 咁所以变咗做呢件事係我係要 predict 你啲听众听啲乜嘢所以我就要俾啲嘢你听。而唔係我要去做一啲音乐出嚟教育你哋慢慢去 build up 一啲听众出嚟。所以係好畸形。 係呀咁所以呢即係香港嘅所谓音乐呢即係简直係 即係沙漠啊，即係話一個文化沙漠咧。其實音樂咧，沙漠中嘅沙漠，沙漠中嘅真空，我覺得簡直係即係完全冇空間，或者如果你係入咗呢行咧，你會更加痛苦添啊。咁不如一陣間讀埋留言咧，講下你。即系点？即系你遇上音乐嗰个 path 系点样？ 嗯，好。 如果有人想问翻我头先挑下机嘅，我又欢迎你，大家留言啦。因为我好多人都觉得我好偏激嘅，但其实我代表我自己嘅啫。即系我将我嘅睇法完完全全，我唔使就咗你中唔中意讲出嚟咁解啫。即系你绝对可以唔认同我嘅。阿 Leo 亦都系，即系识我朋友都知我系呢啲人噶啦。即系所以咧，朋友越嚟少啦。咁但系明我点解咁讲嘅人咧，就仲继续做紧朋友咁解。 恒宏港币38元，走水招呼下嘉宾 YVH 港币50元。今晚没时间听直播，支持两位走水 Francis 张 正02恒宏白冰我都已经 unsub，CYH Progressive 系我挚爱嘅 Underground Dance Music MK， 你老萧翻而无咩不看。恒宏我现在只听星期二同大肥 Mandy Mac， 我仲停留在80年代的乐坛。Samantha Chili 我冇得狗叫，私人旧楼又多冇嘢，狗叫实有人报警。Alex 你要 catch my 熊猫，我都劲无奈，原来我系老一代。我唔识点搞网上付款，上一尺喝啤酒都唔得，肥仔又唔够我。 你自己买自己咯。 C Y H Billy 见啲歌词内容好搞笑，讲下乱搞大人个肚，又似咬牙而笑嘅表情。白君狼海探长 ，Check Y 五，港币15元。中哥我爱 你， 我中同。 Check Note Home Page， 中学同学。 叫我叫2020020我 ，Benson 王细个40岁手 ，J J Hands 我细个40，真信 Blacker 梗系有啦，我都未有耐40。36岁呢度 ，Samson 细个40，举手 ，K Pulhi 探长37 ，Parents 39，喜极而泣嘅表情，喜极而泣嘅表情，喜极而泣嘅表情 ，Jack Har 高33。 喂，咁其实已经有进步啦，因为我以前做D100嘅时候咧，全部都银发噶啲听众咧，咁大家真系大跃进啊，简直系真系感谢大家咁后生都嚟捧场啊！咁啊，仲有阿 Brian。 要音乐喎，要。 Brian Chu 老探，我要音乐哈哈。 啊，其实咧喺YouTube channel 咧，我只要播或者你 up 一段 melody 喺人哋嘅产权咧，系即刻俾人 warn 噶。 嗯， 因为佢唔可以播人哋歌啊，就令到我咧连嗰2-3元都赚唔到 啊。下次准备啲原创俾你播下。 我有原创嘅，耐唔耐？譬如有时屙尿咧会播。 OK OK， 冇事嘅，因为冇登记到。喂，钟哥又嚟喎。 喂喂，多谢你。 哦，嚟你个钟哥啊。 系啊系啊系。 呢个系你咩啊？ 中学同学。 中学同学，喂，点解你？哦，因为睇咗你入咗嚟。 系啊系。 哦，多谢啊。 港币15元，多谢钟哥。 OK 嗱 ，Brian 咧，你系咪啊？电车 uncle 啊，应该系啦。咁佢都我 friend 嚟嘅。咁因为咧，我记录上咧。我924讲音乐咧，好惨情，即系好。 咁今日算唔算惨情咧？ 今日咧都算少嘅，即系都正常少啦。平时呢排一讲亲警察打人啦，嗰啲咧就要400都有嘅。 嗯。 咁而家正常地毒药啦，就87人，咁都都唔紧要啦。因为定期我都要洗涤心灵啦，大佬。 系。 即系我觉得我中意嘅嘢。 其实我哋最后都会翻去嘅。 冇错啦，我最后嗰个 topic 咧。就係講我哋呢一代同埋 Leo 嗰一代咧，點樣面對將來咧？係，因為我哋同佢嘅，我同阿 Leo 嘅年紀唔同嘅關係咧，因為佢係最大嘅，即係相對大嘅持份者嚟嘅，因為仲好多年對住呢個政府嘅。 唔係持份者喎， 唔係呢？唔係咩啊？ 有人話冇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咁嗰個人唔係人嚟噶嘛？即係我就唔會認同佢講法啦。喂，佢有排捱你哋啲咁嘅撲街啊嘛，但我咧可能。即系头先先讲到啊，佢话啊呢度话死啦，唔知见唔见到个政权而家 系 咁我话你应该见到嘅，我就应该见唔到啦咁样，真系唔话 希望啦， 系咯。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中意听时事咧，请你忍耐一阵，或者瞓完个觉先再嚟，或者食完个饭。 我谂灵异嘢都可以飙一下嘅，到时候系嘛 都可以噶。咁有啲人其实个 spectrum 咧。我呢度去到一半嘅啫，即系唔能够360度嘅。咁咧灵异嘢咧，相对咧就多人听嘅。 嗯， 因为上次我叫阿灵异少女上嚟嗰集咧，系破咗我九出以嚟嘅纪录嘅，竟然有18K 几， 犀利犀利， 即系对我嚟讲好多噶啦嘛。咁但系讲音乐咧就系继续啦。咁头先话讲到耳创咧，即系嗱，我觉得佢存在价值当然有啦。 嗯， 咁我亦都戴咗头盔嘅，我觉得唔系净系香港系咁嘅，即系嗰啲 rapper。佢揀嘅歌咧，全部 九成都是用了別人的歌，因為快一點能夠達到目的。 可能呢个未必系佢哋嘅主因嚟嘅，或者佢有啲我知道二创有啲就系为咗要串嗰个二创噶嘛，你 哦呢个系极少啊， 系啊系， 通常都系 free rider 嘅多啊。 OK OK， 因为佢哋因为其实商业，因为今时今日咧，当大家都唔欣赏或者唔 care 嗰只歌系咪原创嘅时候，咁、如果我作为做生意点解咁样做先？咁你都唔 care， 或者你已经冇咗呢种兴趣咯，但系咧。咩叫大时代呢？我就其实又经历咗大时代，你经历唔到嘅。即系譬如我住屋村嘅时候，周围啲人买个 HiFi 翻嚟就焚机。个个焚嘅品味都唔同嘅，个个啲歌都唔同嘅。 咁好开心、 啊。好开心、啊，我细个系活得好开心、啊，因为我个选择就系真系用只脚嚟选择。 所以我成日都话，我真系好想系六十年代成长，去到七十年代开始听 Queen， 去到八十年代开始。 啊、因为我有个咁嘅 background 嘅关系咧，即系我好细个已经认定咗啱听啲乜嘢。 OK， 其实我最中意听funk soul， 其实 funk soul， OK， 即系 disco 之前我已经嗰啲音乐之前我已经最即系我最拣嘅选择最多，因为个人嘅性格啦，同埋嗰种 beat 咧系令到你有感即系感染到 你中意硬 啲嘅，我中意硬，我中意啲歌咩都唔出声，我就身体有反应， 系、啊、 即系我。聽到呢啲歌我就唯一有反應咯。你歌詞譬如Bob Dylan 嗰啲，我真係聽到擘大口我都唔知佢做乜嘅。我睇翻歌詞，哦，佢又講緊美國嘅現況，世界嗰啲嘢我又未諗到。 係。 咁所以咧對我嚟講係完全零反應嘅。譬如 Beatles 嘅，當年我細個我第一首識唱嘅歌咧，據我啲家姐講啊，我三歲零就係、是Michelle Beatles 嘅。咁我覺得。啊！又易入口啦，即系又容易重複啦咁 样。 咁但系反而咧，头先讲嘅 Beatles 咧，有套戏咧，即系希望我都会睇嘅星期六。嗰套就系 Yesterday 嘛，叫咩 ？Yesterday。 咁希望大家睇咧，因为我睇个片头都非常之好笑， 非常之吸引嘅。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我 不过我听个朋友讲，都系离唔开嗰个 commercial 嗰个框框。 啊、 不过都正常嘅，你始终都要揾食嘅， 说服到个片主即系投资者咁样嘅。咁但系我觉得佢个桥又。唔系完全 几得意啊，几得意啊，几得意！ 桥系同时空有关嘅、 啊， 即系啲人成日讲曼德拉效应啊，讲平行时空啊。咁呢套咧就 merge 咗呢啲咁嘅神秘嘢，就变咗一套喜剧咁样嘅。我睇片头已经觉得相当幽默啦，所以希望星期六朋友睇到呢套戏嘅。咁头先就讲开乜嘢咧？讲开，譬如你个睇法就系、是，即系二创都系不离嗰几个元素。咁你话嗰啲二创？更加 有啲二创好似病毒咁样，人哋会不停咁去将嗰样嘢二创嘅。咁我认同一样嘢就系二创一定系要 gain attention 嘅，即系佢要去感染一啲人系最主要嘅原因嚟嘅。但系系咪真系嘢嘢都咁细腻去话 free rider 咁？我又唔认同嘅，但系我相信系有咁嘅存在嘅 free rider。 唔系，我呢个系主流咯，原因就系、既然我作只歌为你。知唔知作一首歌 系好麻烦嘅，好耐，好需好耗时嘅，系啊， 仲要耗时，仲要唔知个反应系点。 嗯， 因为以前咧一个好正常嘅相对嘅渠道，佢能够 promote 到你首歌，佢、以前电台、美国、台湾好多电台嘅， 嗯， 即系能够譬如美国西岸、中部、东岸听嘅歌都唔同嘅， 嗯。 咁因為嗰啲人本身唔同嘛，中間嗰啲牛屎啲，側邊嗰啲就先進啲，咁、東岸嗰啲就近英國啲，西岸嗰啲公路啲咁樣。因為以前個 music marketing 咧就係、真係好複雜嘅，即係睇翻啲 documentary。西岸嗰啲人咧，你知點樣 mix 噶 ？mix 完曬只歌咧，最尾要懟落個車個 hi-fi 嗰度嚟 final mix 咧，再 judge 咦啲 bass 唔夠喎，啲十 low 都低啲喎，因為個車。因为揸紧车嘅时候好多 noise 嘅，车机器声啊，啲风声啊，咁入到架车度听唔到一节，咁咪要加大啲咯。 OK， 咁啊东岸咧就跟英国嗰边多啲，即系同埋个 visual 系 重要啲嘅，因为英国嘅即系其实 visual rock 几时入日本仔啊，好后期噶啦，即 系 英国嘅八十年代已经即系男女已经唔分啊，男人化妆啊，即系发型又好劲啊，一个爆炸啦、啊，即系咁所以。 Prince 嗰啲啊， 唔系 Prince 未有耐啦，即系嗰阵时仲有对叫 Hair 几年代，佢 Hair 100系叫做 OK， 有啲譬如有啲Catch a Google 嗰啲发型，真系令到成个发型 大躍進嘅。嗰時英國真係影響曬全球。你呢啲 Afro 呢，就係七幾年嘅時候係美國，因為你個髮型真係咁樣嘅。咁吹到英國啲人就專登學，即係發明咗咁電化水去整個咁嘅髮型咁樣。即係其實所有嘅潮流都同音樂有關嘅以前，咁咪變咗好多渠道啊！即係你唔同地方都揾到錢啊！咁以前嘅渠道咧，作一首歌，即係譬如你係當地人嘅，譬如我係 Texas 嘅，中意彈 country 嘅，咁你又唔驚冇地方播嘅喎，因為一個同一個州可能有十幾廿個電台，咁你一派完台咧，就有個流程咧，嗰隻歌得唔得咧，就睇嗰啲人即刻去買呢個碟，咁就係咁簡單啫。以前 係 咁去日本已經非常複雜噶啦，因為有 Johnny 之後咧。又將成個日本嘅音樂界扭曲曬啦，甚至乎 Johnny 嗰度嚟到香港，你俾英皇啦。 可唔可以咁樣話咧？即係因為嗰個年代未有呢、這個，未有咁多嘅資訊，未有咁發達啦，即係未有互聯網啦，咁所以係會有啲百花齊放啲嘅推銷方法，或者叫做推廣方法咁樣。 係咯，冇錯，同埋其實推廣方法都類似嘅，但問題就係咧。因為你頭先講得啱啊，因為嗰個資訊唔發達咧，就靠好多中間人去做呢樣嘢推廣。咁而中間嗰班人咧，佢有影響力之餘又賺到錢嘅時候咧，咁嗰班人咧某程度咧就控制咗你個品味。咁所以嗰陣時咧，好玩嘅地方咧就係香港其實一個咁先進，到而家咧就啱啱開始，即係唔係開始啊，即係倒退到一個地步咧，就係冇咗當時嗰種精神啊。嗱，當時好多勞苦大眾仲係做緊工廠嘅，男嘅仲係做緊技工嘅，但我哋同時有機會聽緊 jazz 啦，即係以前先鋒你的六十天咧，即係你爸爸嗰個年代咧，以前買唔起 high 翻咪供咯，供六十日咯，咁咧就嗰陣時，即係我做緊個技工都好，我技工唔係代表我唔中意聽 jazz 嘅喎，咁我亦都可以同時落旺角就買到呢碟啦，即係嗰陣時香港一個咁嘅地方嚟嘅，音樂人。透過一啲嗰陣時諗住追潮流都好，嗰陣時嘅追潮流咧，就並唔係追一個主流，係追緊外國嘅潮流。你聽英國嘢又唔同，聽美國嘢又唔同，聽台灣嘢又有得玩法，聽 Hi-Fi 嘢又唔同，聽 classical 啦，即係咁。所以嗰陣時咧，就大家聽歌嘅品味咧就闊好多嘅，同埋大家追求嗰個咧，雖然都係經過一啲人去推廣嘅歌。咁但系同時世界唔同嘅地方嚟嘅 source 都好多，咁嗰陣時個社會咪開心啲咯，因為你有你嗰班，我有嗰班，即係我中意聽呢啲。後來我讀中學嘅時候，又跳街舞，又即係其實又聽緊另外一種音樂，即係全部嘢都係音樂為主流嘅以前。但係今時今日咧，似乎當大家都唔 care 啲音樂喺邊度嚟嘅時候咧，咁冇曬呢樣嘢咯。 咁大家都唔 care 啲音乐喺边度嚟， 系啊？ 你觉得你觉得点样会点解会造成而家香港即系呢个现象？ 其实香港咧就呢、這个现象其实唔系净 系 香港嘅， 系 只不过系咧即系过度商业啊，即系全部都商业化嘅关系咧。即系其实香港仲有嗱，我想又做一下个 research 啊。你最后一只买嘅 CD 咧系几多年买啦，同埋系。边只啦，可唔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啦？ 我最后一只买嘅 CD， 我最后一只买嘅 CD 咧就系、是、计唔计 digital 嘅先？ 唔计，净系实体。 啊，实体啊，实体要翻翻去我谂我都翻翻去，即系我以前系听台湾歌大嘅。我细个嗰时候咧未有。即係未有咁接觸到可能啲英文歌啊嘅時候咧，咁我就聽台灣歌。我最上一隻係一隻台灣歌手嘅 CD， 係台灣你聽邊 林宥嘉 啊？ 嗰陣時有個歌手叫林宥嘉。 哦 ，OK， 我知邊個。 嗰陣時候咧就好中意嗰啲台灣 pop 嘅，即係大概中學嗰個年代。 咁台灣啊，你講埋先。中學 係啦，就買咗隻嗰陣時好中意林宥嘉，就買咗台佢啱啱出嘅第一二張專輯嘅。跟住呢咁就買咗啦，但其實我又原來呢到最後呢我都冇特登點樣聽過嗰隻碟好多次嘅。係啦，跟住。 咩年份呢嗰陣係 嗰年2009年2010年。 ok。 係啦，咁上下。 哇都好耐。 都九年前啦。 係。 但係之後 都 有買，之後有碟呢就。 俾我唔耐喎。 之後有買碟呢 通常一系咧就系一啲一啲朋友嘅碟啊，去 support 佢哋啊，或者真系想听我啲朋友做唱成点嗰啲碟啦、啊，或者系唔多唔少都有啲 support 嘅元素嘅，或者有啲 digital 嘅单曲咯会买啦。 你又分咗 KK box 啊？ 嗰阵时未有，嗰阵时我未有 iTunes 系啊，嗰阵时就用 iTunes 买一两只咁样逐只买噶嘛，系。 iTunes 我成隻點買嘅嗰陣時， 成隻點買嘅， 因為嗰陣時可以 claim 翻錢嘅，嗰陣時一 D 一百， 咁你又爽啦咁樣。 唔係開頭我唔知道係咁買噶啦，後來原來有得 claim 翻，好似買過一隻咯。 嗯， 之後即係 iTunes 之後又冇買，之後而家幫襯 Spotify 咯。Spotify 你可以 save 落去自己的機，但係你唔可以再嘔翻出嚟嘅。我覺得呢個非常好嘅都。咁咧就我而家都系听 Spotify， 其实对上一只实体碟啊，大镬咯，就系、是、Queen 对上，哇， 即系嗰只已经唔 hit 噶啦，就系、是、Unbreakable 啊，都系好似叫做 Unbreakable 系咪 Bicycle 嗰只碟啊？ 唔系，好啦，唔用，已经冇人嚟，冇人听啦嗰阵。 OK， 但我一路都帮衬紧咁解啫。 你系曾经系 Queen 迷嚟嘅，中极 中学系咯。 但系你唔系，你唔系 hip hop， 唔系你唔系 soul 啊 funky 嘢。 系，但系 Queen 就同嗰啲 rock 唔同啦。即系我其实嗰阵时我中意听 Queen， 我都唔系中意听嗰啲好嘈嗰啲。我最中意 Queen 嘅咧就系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OK， 嗰只碟。 Okay. 即系同埋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Up 嗰只碟啊，即系我中意嗰啲，我都唔系中意听嗰啲，好多吉他嗰啲，即系都系中意听啲好 clean 嗰啲歌嘅。 OK， 咁咧就尾二嗰只咧就系、是、Deep in the Pool 咯。 所以你系咪麻麻地 lap 失频嘅？ 直头好认真。 唔系有买过 Radiohead CD 咩？ 我 记 得。 啊，系喎，系喎，系喎，系 喎。Radiohead 又系好唔同噶喎。 我听歌都几款。 系啊，系啊，系 啊。啊，系喎，唔记得咗。 红色 passport 嗰只咯 ，OK 琴表达， 最后一只唔 系，哦唔系，我最后一只， 最后 passport 嗰只，系 唔系好熟，不过我朋友好中意嘅，系叫咩名嗰只碟？ 嗰只 passport 嘅叫咩？我唔记得咗。 我 OK 琴表达之后，我 琴表达一只最襟听嘅，系 Kit A 都唔系 ，Kit A 唔系 ，Kit A 好似系白色封面啊 ，Kit A 又中意食啲嘢 好。 喂，咁咧就係、是、我原來我都買過碟喎，因為我冇印象，因為我其實個印象嚟自側屋嘅，即係搬嘅時候我唔捨得抌嗰啲碟咧，就記得 唔好抌。喂，其實嗰陣時候咁注重實體碟嗰啲 design 係好好多噶嘛。 喂，係喎，其實膠碟仲好啊。 喂，人哋話我冇經過呢一個階段啦，人哋成日都同我講咧，喂即以前的胶碟呢的声是生的，即现在的 CD 碟呢就是声是死的。 其实呢 我又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的解读的、其实呢我觉得文字是很渣的，真的 文字、 即文字来讲感受呢，我觉得浪费时间即你怎可以用一个生和一个死来形容了、即那个人一是够权威、一是够老土才会这样将一些东西佢咁样嚟 define 咯，我就唔会嘅，根本两样都唔同嘢嚟嘅。即系我曾经对呢啲问题我都困扰嘅，因为我做过 CD mastering 嗰份工嘅，我每日咧都要将一啲所谓生嘅音乐咧。 嗰阵时你系做紧咩类型嘅碟噶？胶碟嚟嘅？ 唔系 CD 嘅 mastering。 CD 嚟嘅。 即系个客咧就拎个 DAT 嚟，咁咧就 DAT 咧 digitize 咗去。要嚟做一個 CD 嘅模，咁、CD 嘅模誒最尾一個承載嘅 media 咧就叫 exabyte，其實一柄錄音帶嚟嘅，就係、是、個格式係 video eight 啊，但係佢叫 exabyte 原因就係佢用嗰個闊度嚟嗰、那個 data 嚟裝一隻碟嘅嘢，咁咧嗰個咧就直接咧就俾個整 CD stamper 嗰個機去 read 嘅，嗰啲高科技嘢嚟嘅。 Okay. 咁咧就我日日都要對付住呢啲好參差嘅唔同嘅 source 啦， 即係長知識嘅呢啲。 咁咧就我要聽佢出到嚟同個 master 分別幾大啦。咁我自問我耳仔非常靈敏嘅。我本來咧就憑直覺嘅啫。咁但係咧我建工嗰陣時咧技驚四座嘅曾經，因為老闆咧，因為我唔係識人入去嘅，我係幾重，即係話去等呢個人，咁咧我就經過一個通理嗰個 sales，就賣嘢俾佢，咁佢咧又話收到風，哎呀我有個客，話爭一個 mastering 嘅人，咁咧跟住去到見嗰陣就唔識佢嘅原來， 咁總之咧就揾幾個人嚟見，咁、咧就拎個 exabyte， 拎個 CD， 同埋拎個 source 嚟俾我聽個分別咯。我完全聽好曬喎。 OK， 咁咧即係我嗰份工去到做實情做啲咩，完全唔識。佢話你唔識唔緊要，最緊要你聽得到咁樣。係。咁我完全聽得到個次序有咩變化咁樣。咁佢即刻請我啦。咁、當年都算幾好人工啊、因為即係我諗佢見好多人嘅。因為即係你識吹冇用噶嘛。 係。 你要聽，你要落手做。係。你要去選擇邊個出到嚟嘅品質最好。 係。 最接近 original。其實佢壓力咧都唔係好輕。佢壓力就嚟自咧俾個 source 佢嗰個人收唔收貨。即係俾個唱片嘅 producer， 佢哇聽幾百個鐘頭，佢個仔嚟噶嘛。咁之後佢嘅對個舞碟嘅要求係勁高嘅， 係一定一絕對。 咁我咧就要招呼佢哋嘅，咁我就用我天生嘅耳仔嚟滿足佢哋咯。咁我嗰陣時做咗兩年啦呢份工。 咁點解離開啊？ 係因為一個好蠢嘅理由啦，即係有啲人覺得蠢啦，我老婆同埋我媽都覺得我蠢啦。因為俾我發現佢印翻版碟。 佢印翻版碟， 佢其實用一個好聰明嘅方法印翻版碟。 嗯， 因為我好憎呢啲咁嘅，即係我去做嘅其中一個目的就係希望做好啲，即係我大理想啦講嘅，即係個客都會笑嗰啲啦。 咁唔蠢啊？我覺得你自己嘅 唔係，因為即係我覺得佢哋覺得我蠢啦。係，咁我為咗解釋俾我媽聽咧，我以前睇成龍嗰套戲咧，嗰、那個船廠嗰啲人點解都要俾人打嘅？ 係， 因為佢冇份販毒嘅，但係佢喺個船廠做咧。咁俾阿成龙见到咧，入到去就打噶啦，咁所以我唔想做咯。 唔系、 因为咧，即系以我嘅学历咧，好难揾到份工咁多人工。咁所以佢哋会觉得我蠢啦。咁当然我真系我做唔到落去啦，俾我知道。咁佢哋嗰种犯案手法咧，真系好劲。Officially 佢唔系翻版碟嚟嘅，佢变咗水货嚟。 O、okay. K， 就系即系嗱，水货系外国直接入口啊。咁但系佢哋冇去到外国噶。买啲 paper 喺外国，咁路嚟路去翻到嚟就变咗翻版碟咯。 O K， 咁你明明一只碟买紧一嚿水，咁你点会喺街度卖20蚊嘅？ 系， 即系个定义就系咁样咯。即系总之佢哋好聪明啦，生意佬。咁、 嗯嗯、 我觉得即系我唔想为呢啲公司服务咯。即系好多警察咧冇理由，见到啲同袍间公司咁样打人都仲喺度做，所以冇 excuse 嘅。我觉得 系。睇你咁，你睇你想，睇你为咗一样嘢，你认为嘅公义可以牺牲几多？ 系冇错，咁我就系呢种唔化嘅人啦，即系具体啲嚟讲。咁咧，于是乎咧，咁嗰阵时好过瘾噶都，因为有啲好牛精嘅监制要嚟你度听嘢，亦都有啲咧斋噏扮紧晒鱼虾蟹嘅嗰啲发烧碟嗰啲人嚟听嘢，我就真系见尽世事。同埋咧，我覺得咩都係假，你用幾多形容詞都冇用。A/B test 就最實際。 咩叫 A/B test 啊？ 即係話咧，曾經咧有一個 HiFi 發燒碟嘅客咧， 係 佢咧就專登自己帶自己啲線嚟。 OK， 即係要我 read 佢個 source 嘅，一定要用嗰啲線。 係 digital 啊，仲要。 OK， digital 好聲啲，我唔係啩？你還原度高就個數據高啲啊。但還原度高啲唔係等於 100% 嘛。你原來咧發現咧，你就算喺 digital， 我公司咧有好多專才嘅，即係物理學嘅專才咧，佢哋發明即係寫一個 program 咧，係可以 100% read 曬你 A 同埋 B 之間個數據有幾多 error 嘅。 OK， 即係話我直頭用個磁帶 咁厲害 去 playback 或者去 read， 即係 rip 落去一個 hard disk 度，你之間都有 error 嘅，原來佢唔係 100% 嘅。咁但係呢個誤差率幾多為之好聲呢？但係原來係冇準則㗎。我用一個 44.1 嘅 source 嚟轉返個 48， 或者 48kHz， 唔係 48k sampling rate， 即係總之我用一個唔正常嘅手段 analog 過一啲 digital 嘅帶。喺 focus group 裏面係好聲啲 㗎。點解會咁樣嘅呢？ 呢、這個就係人耳仔嘅奇妙嘅構造。 OK， 亦都係不完美產生出嚟嘅印象。 OK， 即係其實印象係最緊要嘅。你講咩生咩死嗰啲嘥氣啦，唔好同我講呢啲。 係， 即係其實原來咧，我試過做過好多嘅實驗咧。嗰、那個碟啊，嗰、那個 coating 啊，即係其實如果未有 CDR 之前咧、你印一隻碟咧，佢一個真空嘅環境裡面咧，將嗰啲金屬咧就夾咗喺個 個膠嗰度。 嗯。 咁而嗰個厚度咧，係架機可以教嘅。 嗯。 咁如果你做到好厚嘅，咁咧就有風險。如果你嗰層金屬厚，嗰兩層膠就好容易爆開。 嗯。 你啱啱好先得嘅。咁當然咧，即係要彈貨彈好多啦。咁但係有時咧。可能嗰部機個 operator 又或者想慳少少鋁嘅，就會整薄少少。如果大家有機有經驗睇四仔，即係去買翻版碟嘅時候咧，有時咪發覺薄黐黐嘅。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嗰啲咧就偷工減料咯，層膠個 acrylic 同埋嗰層鋁都偷工減料咯，唔係代表你睇唔到噶， 啲 人睇到透明都睇到噶。 嗯， 就係個雷射頭個能力嘅問題啫嘛。咁所以咧，呢所有唔同都影響到啲聲噶。 OK。 咁系咪一定厚就得咧？又厚 又唔系啊嘛？你话人 其实系啊，即系要试人意好得意嘅。咁咧，我头先讲个 HiFi 发烧客上到嚟咧，就用晒啲嘢啦。连部解码器都系佢专登喺 LA 有个朋友设计， 系 翻嚟一定系个差唔最少，一定系比你嘅工业好太多啦。 嗯 我话哦唔紧要啦，你叫我咁样整咪咁样整咯，我有 open 咪试下咯，我又唔一定用我公司啲嘢嘅。 嗯， 你拎到上嚟冇理由唔用啩。 试下咯，反正。 咁跟住咧，佢哋自我喺度吹嘘，哇，啲声真系两条街同六条线嘅分别啊！讲到飞起啦。咁我听到 你又觉得咧？ 我听到并唔系啊，我听啲声唔。的确系唔同咗嘅， 系咪系好咗嘅？ 咁但系好唔好听，其实冇好唔好， 系纯粹唔同咗。 其实纯粹系唔同咗，即系当你个 difference 太细嘅时候咧，就分唔出边个好边个衰。咁你直至要听翻个 original， 你先觉得个出入有几大。 系 咁，其实老实讲，几部都好声嘅，三个方法做咗。咁跟住咧，我就发明咗样嘢咧。话如果你好高要求嘅咧，希望你哋留低喺度俾我做个 A/B test。 嗯， 咁咧，我预备定啲卡咧，几多分咁样，你自己写低佢咁样。 系， 咁我咧就叫一个婶嚟帮我 switch 咯。 系， 即系佢系中立嘅。 系。 咁咧，大家咧就分 A、B、C 以示公正啊嘛。 系啦，佢系全部都自打嘴巴。 O K， 佢讲到好到飞起个咧，原来就用架民用嘅44.1K 嚟 analog 线过，而佢哋自己吹水嗰架咧就。最渣嘅，佢哋自己话最渣嘅。哇，跟住我谂住，哇，劲啊！我简直系改写咗香港嘅 CD 历史啊！ 但系你谂住咁样，咁你直接督爆佢，咁 我冇督爆佢，即系其实我想得到最好效果，令到弊公司嘅出品咧系客人最满意嘅。我目的就系咁嘅。 你唔可以打佢嘴巴嘅。 我冇现场打佢。咁跟住咧，以为自己立咗功啦，即系个客满意咁样走。点后来咧？嗰、那個 program 即係整嗰部機嗰個博士都喺度，即係嗰個 engineer， 佢好唔開心， okay. 因為佢要知道個真相嘛。係，佢自取其辱啫嘛，其實係。 係， 你自己揀嘅，你自打嘴巴喎。 嗯。 跟住同我老細投訴啦。 哇！咁 我俾人鬧到飛起啊！嗰次， 嗯， 你話你唔可以咁樣得罪啲客嘅鬥壓嘅就喺呢行咁樣，佢覺得佢咁樣同我講。 咁我覺得你。你是做了一件正確的事嚟嘅喎， 咁但系未就系话俾你听，做一件正確的事，对于一些水平不是太高的人，不实事求是的人嚟讲，系一个噩梦嚟噶嘛，真系。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即系我其实嗰单嘢未至于炒我嘅，但系叫我唔好咁样玩啫。但系我话唔系，其实我系即系精益求精的态度嚟嘅，你应该加我人工噶嘛。 系。 但系点知调翻转俾人闹咯？ 佢覺得你冇必要咁做咧，你跟住佢咁樣。 係呢、這個咪就係商業同埋求真個精神咯。即係你上間，你譬如你嘥好多精力上一間公司好先進，打贏隔離間公司嘅，但係佢哋話唔係用呢啲手段咯。即係飲幾多茶啊，送幾多禮物啊，咁個客咪俾啲單你咯。即係嗱，香港有一個縮影嚟嘅，即係有啲明明有啲好好心去做一啲好好嘅嘢，能夠令香港好進步嘅嘢，同埋另一間公司好進步嘅嘢，好高質嘅嘢。喂，系俾人闹嘅，而佢哋能够 upgrade，能够抢隔篱个客个生意，就系、是、出多啲报纸咯，即系卖多啲广告咯，即系你同个客，可能个客嗰个碟佢印数超过20万，咁你就陪佢一齐癫咯，就俾钱啲 HiFi 杂志叫佢写好个碟咯，因为曲线咁样话你嗰间公司印得好咯，就系、是、咁样咯。其实嗰阵时，咁所以，唉，即系我呢啲。唔化咯，就系 而家都冇变过噶， 冇 变过，只不过系去到极端，再极端啲啫嘛，系啊， 系啊， 即系咁啊，似乎又讲得太多啦。咁不如讲下你个 part 啦，即系譬如你点样入行啊，或者你本身对你原本想入嗰个行业音乐圈有啲咩理想啊咁样啊。喂，咁我读咗啲 好啊 ，Don Berry。咦，多谢钟哥呢个读咗啦，好似啊。 新契律海探长，陈地主，我去煮嘢食先。 O K， 好。 七平零二都正，赤歪平零二夜中歌红磡宏伟 Samantha Chili 旧时 start。 系咪讲你见到嗰单嘢啊？就 系。咦，依单嘢我唔记得咗喎。 哎呀，喂，咁不如你留言讲啊，你将个古仔就讲落阿钟哥个 WhatsApp 度，一阵间播翻出嚟咪得咯。 系系好啊。 系啊，呢、這个都非常之好嘅呢、這个方法。 提醒翻我喂。 系哇 ，Pang Tuck 威。 系啊。 你点样叫啊，威哥？ 阿威哥， 啊、 威少 ，OK。 Samantha Chili 旧时 start 翻工增值做 channel with、oh. International D 哥好 updated， 俾哥浸死，包括印度 Dollywood 好正 ，Samantha Chili 连环小妹 Facebook page 突然收皮，有 D 担心佢，相信探长讲嘢唔系老老土土个 D， 所以会吸引翻 D 比较年轻嘅听众、 哦啊， 至少我系咁谂。Hot music 呢度唔好狗吹， 肥仔喎、啊， 肥仔喂，你 讲啲咩？ 即系叫你唔好狗吹啊！狗吹紧嚟， 系咯，狗吹紧。 喂啊 ，Samantha， 其实你问嗰个问题咧，都有三个分别唔同嘅朋友咧，都私信咗我。咁咧，大家请放心，我相信咧，佢系一个商业嘅问题嚟嘅，即系我估啊。咁咧，佢亦都即时开咗个新嘅 page 啦。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埋添嘅。咁啊，大家如果好担心、好关心啊 Crystal 嘅朋友咧。呢度无端 lost 咗添，就可以去翻佢呢个新嘅 page。咁我换咗 mon 个 touch screen 都唔系几好。咁、那个佢个咦唔见咗？ 佢个 page 嘛？ 有个 page 系咩？佢留咗喺边咧？因为嗰位 Crystal 都系我嘉宾嚟嘅， 系啊，上次你话灵异少女 系啦，咁佢突然间换咗个 page， 咁有好多人都关心。哦，叫做袁啊，叫做咩啊？叫做原因啊！嗱，大家打呢两个字咧。睇到嗱，呢、这个就系阿 Crystal 嘅新嘅 page 啦，咁你就可以揾到佢啦，咁唔使担心嘅。咁有啲朋友问佢系咪因为有好多人咧都觉得害咗佢嘅， 嗯， 有啲我见到啲留言咧， 上一集嚟噶入，定系前上两集 一个月前啦， 我追翻， 咁就系咧类似咧就话我，诶、哎、好心嘅人，你讲鬼故你又唔好讲政治嘢，累死人啊咁样嗰啲，咁、okay. 但系阿欣欣。即系 Crystal 唔系傻噶嘛， 咁系佢自己选择。 佢嚟之前都知道我系咩人嚟噶嘛，而佢自己都有份讲噶嘛。咁嗰啲人唔中意听呢啲嘢，索性唔好听啦。我觉得，即系觉得喂，因为大量人听开潘聪嗰类节目嘅人咧，都觉得，屌你唔好嘥时间啦，讲鬼故讲鬼故啦，讲政治，咁你唔中意咪唔好听咯，冇人监你噶嘛，讲嚟讲去都系咁啫，好恩皮嗰啲人真系。 真系好。 真系 咁呢个 style 就系狗吹啊嘛， 咪咯，喂，即系你点解局限于鬼故还鬼故啫？ 吓，系嘅， 唉，吹涨啫。喂，呢单你记唔记得啊？阿威哥快 WhatsApp， 威哥未 WhatsApp 我喎， 啊， 佢咪已经离开咗，威哥，你仲喺度 say 个 hi 喂？ 喂，系咯，喂，阿 Samantha 你喺 Star TV 做噶，我都成日去探班噶，以前 Star TV 又系奇迹嚟噶，我觉得当时 Star TV 系讲咩啊？ Star TV 呢个电视台咯 ，Star TV，Star TV 啊 ，Channel V 啊，佢明明系香港出世，香港大，香港 host， 香港制作，但系人都以为佢系唔知台湾定系马拉定系点。原因就系咧，香港啲好古怪嘅法例咧，就只系无线亚视先至可以制作广东话嘅节目嘅。咁、所以咧，大家误解咧 ，Channel V 咧系以为大陆啊，以为台湾啊咁样咯。 Okay, okay. 好矛盾。 系 几 耐之前嘅？ Star TV 啊，起码20年前啦，廿、几年前啦。咁嗰阵时净系发卫星牌就唔落唔到地啊嘛。咁、所以佢咪要用晒国语咯，因为里面做嘢啲人最初期多数都系鬼佬同埋香港人。咁、就系咁啦。呢个历史带嚟嘅一个荒谬啊！呢个就系、 Jack Music MB、邓无色探长尖东 U A K 十一 Tower House 新开早场30元地方高档、不用担心遇到废佬。 喂，咁正，听到啊，监仔。 哦。 U A K 十一啊， 今日 啊抽上$30啫，又唔惊就 三蚊早场， 系啊， 仲有嘅咩？平过豪华， 平过啊，豪华个 mon 痴落嘅格格，唔系因为阿邓武识咧，听过 complain 咧，即系好多啲好多废佬咧，有凉冷气， 系啊，入 同埋佢哋个铃声特别 嘈 啊， 啲地下啲 sofa 铃声特别嘈啦，拎埋去食嘢啦，同埋闻气好卵静咧，又拎啲胶袋出嚟，黐啲黐烂，真系扑街到啦。 Vincent Wong 啱啱入嚟， 喂， 大家好， Hello. 二代美女美女时代是顺流，革命是逆流，节目也要蒸蒸日上。名2006 Real Ultra Max 数96实体碟2003，梁静茹 Samson。 梁静茹，台湾噶系嘛？ 系啊。 啊 ，Ultra Man。你都幾 old school 啊！2003你講緊我而家。 Samson 唔計 HMV 執笠，上一隻買嘅係 Travis 嘅現場錄音。The Man The Chili 最尾一隻係 Sweet Electricity， 應該係除非唔係 M 喎。我上隻買好似就係 What Computer。有你聽 Radio Hair Damnesiac Chesnable 最後買嘅 CD 2003十 三年買嘅。 春探長年少已很有正義感，大大的讚。Tonight Pete 探長好，嘉賓。 嗰陣時都唔係年少，可能是結咗婚嘅，好需要錢嘅嗰陣時都 係。 所以 其实几时唔需要钱啦，但系问题系你为咗都系嗰句，你话你可以牺牲几多啫。 系乜就咁讲出嚟咧，啲人会俾人耻笑。 即系你觉得你唔好喺度 扮嘢 喺道德高地 系啦，冇错。但系我真系觉得好难受啊嘛，即系我觉得我即系感受行先就系好多蚀着噶啦，大佬。 All Night Pete 探長好，嘉賓好， Hello. 大家好。Alicia 333 Will 831啤酒炒菜準備好了，每次遊行都不死人活意思，希望下次南美國淺的漢奸也參加自焚，或者你們美國人故意殺死遊行示威的人，就像你們在中東一樣的做法，再用假新聞假信息。 咩你們啊？ 可以 ignore 佢嘅，即係你。 但係佢嗱，真心嘅呢、這個，即係佢唔係 copy and paste 嘅，我諗。 係啊，但係唉。嗯， 其实我 佢都仲入嚟睇，其实都有诚意嘅。 我其实都转咗口径嘅，喺未发生六七月嘅事件之前咧，我认为呢啲人咧系九吹廿四嘅争而重之嘅财产嚟嘅。 Okay. 原因就系好难咧，即系有啲唔同 立场 嘅人都入嚟听嘅，即系好多谢佢嘅。但系咧，佢就系呢个 Alessia， 我又唔明点解你即系会改咁嘅名啦。第一。但烏咧就可能你姓吳嘅，又唔係姓胡嘅，咁我就知啊。但系咧，你夾硬將啲殘體字變成繁體字咧，就以為即係可以喬裝到咧，你唔係大陸人咧。咁我一睇就知你係大陸人啦。 有五毛留意你喎，可能 其實佢又唔係五毛嘅，五毛啊蝕錢啦，打咁多字，因為五毛通常吸 B&P 好多嗰啲低巴嗰啲嘅。咁但係咧呢啲係真心交嚟嘅，咁但係好可惜咧，今時今日嘅我咧。我已经唔视呢啲系为我珍贵嘅财产啦，因为咧，即系我睇穿咗你哋咧，即系所有嘅动机咧，都系令到人唔开心为主嘅，同埋将一啲唔同意见或者影响到自己利益嘅人咧，就一味闹啦，一味用啲恶毒嘅嘢。 其实你估呢啲系佢自己谂出嚟咩？佢咪又系佢咪就喺度谂紧佢自己立场要讲嘅嘢。 系啦，咁所以咧，我今时今日咧，不单止咧就唔会超到你。我仲会咧就即时 remove 咗啊 ，remove 都唔够啊，其实就应该 high 呢个 user 添，咁啊系咯，咁所以话仲有嘅原来， 喂呢个系咪嚟 嘅？呢个 high 错咗，对唔住呢个 turn tip 点解 high 埋你啊？对唔住啊， 系啊系啊，点啊冇得噶 ？OK 好嘢，好 系咪咁啊？咦，话都唔得噶，死啦 ！shit， 杀错嚟问添，对唔住啊 ，turn tip。 at 哦，唔系喎。 应该冇事噶啦，因为我头先已经 put user in timeline， 已经得啦，即系可能呢个唔见咗啫。咦，唔系，死啦死啦死啦死啦，点算咧？ 你啲错好多 个。系啊系啊系。 唔好搞啦。 哎呀，要300秒之后先至出翻嚟，对唔住啊，我只眼唔系几好啊，左右唔协调啊。 你戴翻个眼镜。 喂，等一阵啊，汤姨，唔好意思啊 ，delete 错咗。 好 好啊，陈地主， 唉，算啦，你叫佢滚出去， 系啦，唔好同佢怒气啊，由佢。 垃圾滚出去啦 ！Charles Noble 深水埗差佬又出动。Harris Y 同猫探长做嘢，有人要被叮。The man for Chile 而家变咗 Forbes Group 啦，我做 Technical Operator， Large Problem then Librarian Tony Leo。 系、okay. 喂，系咯，头先咁讲，咁讲到咧，即系 Leo 啦，即系其实你透过咩同娱乐圈有唔系同你乐坛有啲关系咧？请问 咁啊，我细个咧。咁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同好多香港人嘅成长都好一样啦，听住广东话歌啦，咁啊听下旧歌啦，又听下啲广东话歌，又跟住又听下啲台湾歌咁样嘅。咁我一开始呢都系一个，其实我差唔多中四先至学吉他嘅。咁我以前呢我阿爸呢就唔系好听歌嘅都。咁我就所以我本身都系听。 你学吉他嗰个系咩年代呢？ 我学吉他嗰阵时系咩年代？嗰阵时中四应该系2009年咯。 哦， 系啊，2009年先学吉他咯。咁所以咧，咁我嗰阵时咧都系纯粹学嚟可以自弹自唱沟下女嘅啫，好坦白。咁咧，所以咧，咁我就嗰阵时都好好中意唱啲 pop song 啊。咁系啦，咁可能有啲人会唔同我嘅，即系咪要标签咗 pop song 就系唔好咧？嗱，我想讲咧，唔系唔好嘅，只系太多啫，即系太多一样嘅嘢啫，系啦。咁咧，好啦，咁啊，继续讲翻点样成长。咁就咁嗰时候我净系唱歌啦，咁啊觉得自己唱歌好听，咁啊真系玩比赛啦，系自恋嘅，一定要自恋。 系咪通常自恋人屋企人都好中意赞你嘅，所以自恋咧？ 我唔系噶，我系屋企人未必好赞我嘅，即系可能周围都冇乜人认同嘅。我想要企上舞台， 啊，即系你信得过自己，即系尤其是喺厕所嗰啲小 reverb， 令到哇好动人咁样， 好正啊， 都动埋。 系啊，我真系明白，系啦，就系咁样就令到我去唱歌咁。which is 我覺得未必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咁最緊要就係、是、咁我就參加大台比賽啦。 咁跟住男嘅先有 jam 少先，咁你除咗覺得自己唱歌 OK 好聽，自己中意之外，有冇覺得自己外形啊、高大啊、着衫又有型啊、髮型又時尚啊咁樣？ 我又冇嘅，但我就覺得咧，我一開聲咧就收皮噶啦， 即係好有自信咁樣， 好有自信嘅，即係總會經歷過呢啲咁嘅年紀嘅年少氣盛啦， 唔 係 人都會嘅話你聽，我聽到自己把聲都真啊， 係咩？OK， 咁我好慶幸我可以 J 自己把聲，咁啊年少氣盛啦，又咁啊覺得自己。几有才华喎，因为我咁啱我嗰阵时读嗰间系男校嚟，跟住咁啊体育学校嚟嘅，咁、 okay. 所以比较少人做音乐啦、 okay. 或者玩音乐啦，咁、所以可能咁样就更加令到我好迟先至慢慢听多啲唔同嘅嘢嘅，咁但系嗰阵时候因为少人玩音乐嘅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自己都喺学校入边啊算系。在某一样嘢上面几特别嘅一个人啦、 啊， 咁、 okay, 样即系比较突出，出众嘅一样嘢。 系啦，同埋嗰阵时点解我中意广东话歌呢？因为我就系正正你所讲嗰啲咧 J 歌词嗰啲 啊。系，你只歌都要为我写，你咪写紧我？ 唔系嘅，我系因为咧，我睇好多嗰啲小说。 系，我系文艺青年，但系读体艺学院咯。 系 咁分裂嘅，点解你个人？ 系机遇嚟嘅，机遇嚟嘅。我嗰阵时好中睇金融 哦 ，OK， 系真系觉得金融好好睇啊，卫斯理啊，睇小说啊，跟住又慢慢睇下啲散文啊，龙应台啊，咁啊，咁 龙应台嘅 啦，系啊系啊，跟住咧，所以就慢慢咧喺度 J 歌词啦，咁啊，所以就一直系令到我觉得啊，广东话歌好听啊，或者普通话歌好听啊，咁嘅原因，跟住咪去玩啲大台比赛啦，咁啊就去谂住去证明。 嗰阵读完书未啊？ 嗰阵时啱啱读紧啊副学士。 OK， 嗰阵啱啱读紧副学士，跟住咧咁咪玩比赛嘅过程中，你当然证明自己，谂住证明自己。点知咧就是、因为咧玩完呢个比赛，我睇到自己有好多不足。其实唔系入边啲人嘅，系因为可能可能系因为玩比赛嘅时候，我又会有起跌啊，或者系同人咁我嗰阵时候可能我串串地嘴啦，我唔知。咁就有啲碰撞啦。咁啊，总之就系、是、咁令我反省咗好多自己嘅嘢。是不是有些问题呢，或者我究竟现在这样够不够呢，我唱歌是不是真的很唯一的一件事呢，我开始呢就听多些不同的东西啦，跟着我才发现 哇，原来 世界好大， 个世界系咁大啊 ！out of 广东歌， 跟住 which is 系令到我终极 depress 嘅，系啊，我好冇信心，原来我系咁样噶，我一直我觉得我自己好叻嘅。 呢个系参加完个比赛，参 加完个比赛之后， 哦、oh, no， 终极 depress， 咁啊，咁啊一路浮一路 depress。但是又想着爬回自己起身 depress 又爬回自己起身。是是跟着呢但是在这段过程中呢我就、真的是、虽然因为 depress 令到我未必很有动力但是我都叫做死磨烂磨磨到一些、音乐的见识出来。那么、识了很多不同的音乐人包括肥仔、他们教识了很多东西。是就 是、你怎样识肥仔的 即肥仔是因为我看到在 Instagram 度见到即系 IG 见到有个人、哇弹吉他咁好听嘅， 同埋系唐人喎、 啊，唐人喎、啊、鬼佬咁样嘅，点解？ 我成日擘大口。 系啊，跟住咧，咁我就其实我以前女朋友介绍肥仔俾我识嘅 Instagram， 咁我好巧妙啦，咁我就真系去。inbox 佢問佢啊有冇教吉他噶？因為我 最憎教吉他噶。 跟住佢嗰陣時冇咁抗拒嘅，係嗰陣時 教完你之後，唉、哎、都係唔教。 唔係佢到最後咧，因為咧，因為我剛嗰排好窮，咁咧就唉、哎、都係唔好學住啦。咁我就冇問完佢之後咧，就諗住啊叫你遲啲先啦。跟住佢就問我啊有冇興趣一齊寫下嘢啊？咁樣我就咁就開始咗同佢寫下嘢啦。咁樣其實佢哋都教識咗好多嘢嘅，真係有好好嘅。咁令我見識咗好多啦。咁就去做啲嘗試啊，一啲 cover 啊，咁佢哋都幫咗我好多啦。咁樣而家咧就開始，因為咧我中間嘅時候其實我都仍然係認為自己係未夠好嘅。咁咧呢個過程係去到早排先至。开始叫做我可以解开到心怀，其实咩叫好唔好啊？使唔使叻唔叻啊？不如你真系试下去做一啲自己嘅嘢出嚟啦。咁于是终于好庆幸系开始可以做到一啲自己嘅歌出嚟，而自己又唔反感啦。咁我觉得系好开心嘅一件事， okay. 希望嚟紧都可以听到。 咁可惜啦，嗰阵时即系前后脚啦。 吓、 啊，嗰阵时如果你一早就识个肥仔，可能你上嚟 stage two 表演都唔定。 系， 因为后来佢哋 band 都有一个 live 喺度表演嘅。 系咪 working holiday？ 嗰阵时喺铜锣湾嘅。 O K。 嗰阵时嗱，因为2009年有 stage two 啦，啱学吉他啫。咁但系最尾一次 live 系2010年。 哦，嗰阵时我唔知道，哦佢旧嗰对 band， 再旧啲嘅 band， 即系嗰对叫咩啊 ？Colin， Colin 系， 系啦，咁样咯。喂，咁你个过程咁样，但系你到而家咧，即系能唔能够因为即系你用大陆话啦，即系优化自己啦？ 好大陆咩呢个字？ 优化其实我觉得我唔抗拒啊， 系， 因为优化系即系大陆人讲嘅近年。 我觉得系心态好重要噶，即系咧。优化自己是绝对有的，你不要千祈不要想着做一些很惊人啊很厉害啊很表现自己的东西、其实很真心就是如果你很坦白地面对自己很喜欢那样东西、然后、很虚心地学习、你慢慢就会有些东西出来了。 咁但系真系要磨时间，搵时间磨出嚟噶嘛。 嗯 即系呢样嘢系香港人最缺嘅一样嘢咯。但系其实实际上唔系好缺嘅。 或者最蠢嘅一样嘢，对于香港人嘅谂法。 系，但系问题就系咧，好似你个效率低就试咗桌咁。 系。 即系同埋香港人永远都要勤力过人哋。 点解你要咁急啫？我 唔系同埋硬系要勤力过人哋，先有个道德嗰个价值嘅。我觉得香港嗱，譬如你你有冇听过啲香港人咧？即系见到佢哋喺 YouTube 见到奇人异事啊！哇，佢弹吉他可以弹到咁嘅，喂，点解用一个好简单嘅乐器可以咁劲嘅啲 idea？ 咁咧，佢哋唔想赚嘅，屌人哋要得闲啊嘛！你有冇听啊？主流咁讲噶嘛？喂，但系其实你都可以咁得闲嘅，你时间勾晒咗嚟做咩咧？打机啦，睇剧啦，你饮食食啦。睇 好中意，好唔识得欣赏人嘅，我觉得香港人就系咁。 咁但系其实问题，香港人都可以好似啲西人咁样，只要你自己时间点样 manage 啦，点样觉得冇蚀桌啦。喂，你认为我对眼如果唔要嚟睇剧，我又专注自己中意嘅嘢，咁咪好嘥时间咩？ 喂，其实我觉得系未够中意啫。 系。 即係簡單啲嚟講，未夠中意啫。即係做乜嘢？如果佢哋可以，例如 let's say 畫音樂或者畫畫，嗯、好似打機咁開心嘅，咁佢哋公餘時間 唔係嗱，你漏咗一樣嘢咧，我又都諗過呢個問題，就係話咧，好多時咧，香港人好怕蝕底，好怕 好怕冇結果， 好怕 out 啊！因為有時你翻工撞到嘅人，或者翻學撞到嘅人， 嗯， 如果你一旦同佢失去咗個話題咧， 嗯， 就世界末日噶啦。咁所以咧，你連中意一樣嘢。追一個劇，你都係為咗個話題去生存嘅。呢樣嘢咧就做 office 嘅女士咧就好常見。 嗯， 佢都有 pantry 傾嗰啲嘢，你一旦唔識咧，你覺得自己、嗯、啊死啦，同啲同事夾唔到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就嘥時間，譬如話要睇呢套劇，譬如呢個權力遊戲咁樣。 嗯， 成公司都睇嘅。嗱，佢話題改埋啲花名係嗰啲嘅，但你唔知人講乜，你冇痛苦。但如果你能夠超脱到咧，將睇劇嘅時間做一啲自己真係好中意做嘅嘢，甚至乎因為調翻轉咧，點解揾唔到一樣嘢自己真係夠中意先肯嘥時間？係培養唔出嚟啊呢樣嘢。 嗯， 培養唔出嚟。咁所以即係培養唔到一樣，唔知道自己將會好中意，或者覺得個話題係緊要啲嘅時候咧，就損失曬所有頭先以上講嘅嘢咯。超可悲， 我覺得培養不到都是一個心態 的問題的，即是他很難，即是我相信這個這麼急速節奏的地方的、其實是大家都可能有困難，是、啊、我回放工已經很累了，你要我想有些即刻可以娛樂到的東西、啊嗯嗯、即是咁樣佢又未必好，就算佢去學一樣新嘅嘢啊，好啦，我揾一樣我中意嘅嘢，不如我又試下啦咁樣。點知就會變咗做啊、我都未行到佢嗰個位，我已經等唔切啦，我就算啦、嗯，放棄啦咁樣。 嗯，我覺得呢樣嘢係我都同意嘅，但係問題唔應該成為一個 藉口啊嘛。 excuse 嘅原因就係我見到真係好多人唔忙嘅。 嗯。 但系佢都有事无成嘅，即系完全系唔 fulfill 自己嗰个血里面流紧啲咩，流动紧啲乜嘢啊？搵唔到一样自己嘅兴趣，我觉得冇兴趣都系一个社会嘅大问题嚟嘅。 嗯， 当一个人完全冇兴趣嘅时候，就变成一个老人问题。你而家见到而家地铁啲老人咧，长期都开到好大声啊，即系佢要人哋 attention 啫嘛，其实系、嗯，即系通常好唔好彩就系睇亲喺地铁。響緊曬機睇劇嗰啲都係睇啲國語嘅劇 啊，即係留意翻呢啲人有一個共通點咧，佢、 嗯、 就係自己冇一樣興趣。 嗯， 因為睇劇唔係興趣嚟嘅，其實睇劇你一個潮流或者你即係覺得百無聊賴，擘大眼唔使用腦，唔使思考，唔使訓練，唔使進步嘅嘢嚟噶嘛。 嗯， 咁我覺得呢、這個即係當一個社會嘅人多數人都冇興趣嘅時候咧、 嗯， 老咗啊真係撲街啦，一個災難啊變咗。咪咪做埋一啲損人不利己嘅嘢啊！當你老到咁上下，一個人好自我嘅時候，咪、 嗯嗯、 不停咁破壞社會咯。即係而家已經見到嘅啦，我哋你以為嗰啲大陸人咩？原來唔係喎，陀地嚟嘅。但唔知點解都睇大陸劇啫嘛。 係啊，好接受咗嗰個地方俾啲乜嘢，佢就食乜嘢。 係啊，好大嘅災難嚟嘅呢個。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香港。我樂見到而家嗰啲細路咯，因為嗰啲細路就係正正知道自己做緊乜，知道自己追求緊啲乜啊嘛。 係， 你話俾 CIA 點你嘅都抵噶，佢、 嗯嗯、 點咗你，你識咁多嘢喎、啊，咁、嗯、賺曬啦！你仲即係睇緊個蠢人，仲話唔知咩你個美國唔知咩，即係總之美國同我有關嘅。 係 即係呢種講法，即係完全錯嘅。我覺得你今時今日你應該歌頌美國佬啦，大佬，如果係咁嘅話， 係。好有嘢發生咯，不如睇下佢。 The man the chili， 我哋有自選 clips 做 fillers， 唔跟 playlist， 老細唔知道、 哦、 做到落地嘅表情拼緊片唔緊要。 即係嗱，有原因嘅喎，即係嗰陣時 Channel V 咁好咧， 嗯， 佢真係冇乜老細理嘅嗰陣時、 嗯， 即係香港應該係長期喺一個咁嘅狀態裏面先會進步咯。你知當時嘅 Channel V 咧，佢、嘅 official 啊，即係我朋友，即係唔係賣花賺花，我啲朋友啊，喺、裏面做visual 嘅，即係所有嗰啲 promo。其实 Channel V 影响咗成个亚洲，可以话佢啲 promo 癫到咧，冇人理啊嘛、 嗯。 原本理佢嗰个唔识嘢啊嘛，唔识嘢得嚟咧，又去放任啊嘛、 嗯。 因为我朋友就帮一个，即系佢上司系新加坡婆嚟嘅，咁、佢本身咧就唔知点解靠关系定唔知靠咩咧，就升到嗰个位，个 creative director。 但係零 creative 噶，咁底下嗰啲全部都勁人嚟嘅。 OK， 咁佢根本鉛制唔到佢，就膠著咗有十年呢個光景。 嗯， 所以當時嘅 Channel V 咧，嗰啲 promo 真係勁到爆喎！專登睇 Channel V 就睇啲 promo 嘅啫嘛。 嗯， 即係竟然係華洋雜處日本人。 Channel V 係一個咩平台嚟嘅？佢講 其實係一個衛星台嚟嘅。 衛星台， 佢就 under Star TV 裏頭。 Okay, 一個叫 Channel V， okay, okay, okay. 就專係播啲外國嘢嘅音樂嘅，而佢咧拍啲 promo 咧就係、拍得住國際性嘅一啲 music video 嘅 quality 嘅。咁我就好彩啦，有一 勁到不得了， 有一隻 promo 嘅音樂我做嘅。咁、 嗯、 啊，即係我嗰個合作非常開心嘅、 嗯， 因為佢哋嗰啲人識嘢咧，佢哋係會叫你整個音樂，佢跟住音樂嚟剪， 嗯、 就成個 flow 啊、 嗯、 節奏係完全咁好正、嗯、國際水平。 而家冇得揾翻啲片嚟睇噶？ 啊有㗎，我得閒揾俾你睇。 好啊好啊好啊， 或者 N 年前嗰啲。 好啊好啊。 咁咧，即係覺得香港其實唔係冇叻嘅人嘅，叻嘅、 啊、 人全部被壓制曬啫嘛。 好認同啊！或者沉淪咗。 即係嗱，我呢啲唔係太叻嘅，即係起碼我都有機會可以。即係有幾個空間可以創作到，可以同啲即係真正嘅 art jam 咯。即係但係嗰陣時嘅光景實在過得太耐，之後已經冇曬 Channel V 都執埋粒，已經唔知執咗粒未啊！即係總之成個架構唔同啦，之後咧、 嗯、 就已經被玩完咗啦。我覺得，係、 嗯、 咯。咁啊，發生咩事未講完？係咯，自選唔使 playlist 真係一流啊！呢、這個真係。 佢開片唔緊。 哎，出翻咯 ，Tony。喂， 吞开片唔紧要啦，探长，我都系新人，第一次留言，令我开始听你嘅原因，我念你点都估唔到，喜极而泣嘅表情，就 系 睇你 Black Magic 嘅开箱片，好正。 陈 地主深水埗拉咗好多人 ，Wilson Lee Colon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吞开片 Black Magic 深水埗时就有现货，有四 K 版和六 K 版， 六 K 都有啊。 唔知有咩分别 ？To me 呢深水埗又拉白人，吞开片我都唔知啦，要等探长解答。Carrots Y 红猫十个啊 ，The Man the Chili 细路好叻，俾人拉好肉痛。Fat Music Cologne 啊，其实嗰啲细路咧，即系其实佢哋明知道咁样都走去做咧，你可想而知个社会俾到啲咩前景佢？佢连俾人打断手啊，俾人拉翻去新屋岭啊，佢都明知道出嚟嘅、 嗯。 即系嗰啲人，唔该你，即系用下脑啦，即系 CIA。用啲咩嚟換到佢哋嘅前途？ 嗯， 即系你唔 make sense， 你都講你又好心。 佢咪會話，即系就話有啲人收咗錢啊嘛，佢去教唆你哋呢啲人咁做啊嘛。 有幾多錢先至可以犧牲咗你嘅前途？ 黐線 嘅 真 係，同埋斷手斷腳，同埋俾人哋抽水。即系我可能佢好 cheap 啦，所以佢先會咁樣諗咯。嗰啲人全部都係因為佢哋要做呢啲嘢，定自己收錢。如果唔係唔做。佢咪將自己呢個價值觀嚟擺落而家香港人嗰度咯。 嗯嗯，佢有冇諗過咧？其實咧，喂，梗係佢哋梗係講得口響啦，因為佢哋而家只係唔想煩啫嘛。 嗯。 呢個世界，即係而家呢個香港廿年之後，其實係好坦白講，係唔係五十歲嗰班人，唔係六十歲嗰班人， 嗯、 即係唔係你哋年紀嘅人嘅世界啦。所以。好多你好似探長你呢啲你呢、這個呢、這個 generation 嘅人都會覺得啊，你班僆仔做乜嘢啊？但係其實有冇諗過廿年之後唔係我唔係你哋捱啊，我哋捱啊嘛，大佬。 咪就係咯，即係其實我一路個主流我都係咁講。係 啊， 即係我都好清楚，即係有數得計嘅。你哋仲有幾多年面對嘅？加埋人口，即係如果講遲份嘅份百分比係後生越後生越大嘅，其實係。 同埋佢哋成日講美國。美国美国美国美国真的很飘烦，即是我认同政治都是黑暗的，中国又好美国又好，政治就是污糟黑暗的啦。喂，但是我现在今时今日我讲的是那个承诺嘛、 嗯、 喂，如果你连签署了的一份声明、 嗯、 你自己都做不到，那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个公义的问题， 一个走数的问题啦，即是一个这么信不过的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国家，喂，你都要擁護佢嘅，即係呢個人格嘅問題啦，已經唔係政見嘅問題咯，我認為。 所以真係講到沉，真係嘥口水。 所以唔好再重複啦。呢個係講下第啲嘢咯，即係有時未必一定要講，唔講嗰啲嘢代表你要唔理嘅。即係好多人都覺得打緊仗啊，屌你仲講音樂，唔吹啊，打仗都要有音樂嘅，大佬。即係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 盟军同德军圣诞节嗰晚都唔打你知唔知啊？人哋都个节日好大嘅，咁所以咧，即系嗰啲，唉，冇办法，唔能够满足任何人。 三轮车夫探长嘉宾好自评 ，Carlos Wolf 同 加仲有几个系细路女。奥运会探长监制嘉宾大家好，解放军今日确实入咗城啦。Tonight Pip Pop 去系深水埗沙田锦蝶马下午，民阵召集人被人又打又斩，完全无警察。 系，梗系啦，自己有嚟噶嘛，换翻衫俾警察咯，屌！喂，咁啊，另外就解放军入城系咪真嘅呢、這个？定系入咗嚟着便装啊？老实讲，我亲眼目睹啊，但系一个礼拜前，我喺海洋公园车站咧就见到有嘅白色嘅四十几座位嘅嗰啲旅游巴， 其实喺黄大仙都有出现过， 系嘛？但系落车嗰啲系咩人咧？ 落车嗰啲就系嗰啲，你觉得系大大只只、黑黑实实、大大陆人样嚟嘅咧？ 我见唔到个样，因为背住我。 O、okay. K， 但系全部孭住类似 Gucci 袋，喺个肋骨嗰度咁高嗰啲咧，清一色都系咁核突嘅，咧咧啡啡嘅。但系咧啲军营好整齐嘅，啲军用啊，佢哋系落车至到行入嗰个黄竹坑警总嘅 building 里面。佢都系要操兵咁操嘅。喂，呢啲咪一车车落紧嚟咯，而家唔知道你系咪讲呢啲啊？因为 officially 佢真系落， 我就冇见到佢哋操兵嘅，好似 casual 啲嘅。但系佢哋个样即系我都唔知道，我好难讲实质佢唔同系点啦。总之佢哋又有啲样话气场唔同啦。你话我有 bias 又好定系点样啦？ 呢个观察嚟啫，未必 bias 嚟嘅。 系， Tonight Pip Pop 去系深水埗沙田锦蝶马下午，民阵召集人被人又打， 系啦，即系其实咪系嗰啲人咯。 Tonight Pip Pop 琴晚系柴湾长命车，有好多军车有片 ，MT 成日都话获得及妻儿，林郑就祸及全香港，林郑快啲收手啦！ 林郑想收手都收唔到啦，佢仲有啲咩力啫？ 深水埗又拉咗几十人，哎。 喂，其实咧，即系大家不如睇下嗰个 live 啦。我哋有谂，我照倾我啲嘢咯。 咁 所以你唔好一心二用啦，因为即系嗱，我唔系介意你留言讲紧个 live 嗰啲嘢啊，但系我哋唔会因此就即刻 switch 去嗰啲话题。因为变咗，即系原本今日揾阿 Leo 嚟咧，就讲下即系谂住讲鬼故，但系大家都冇心机听噶啦，系咪？但系唔紧要啦，我哋照讲，因为变咗 archive 噶嘛，咁所以系咯，即系希望投入少少啦。 好 ，To me, the official 解放军车。 哦 ，OK， 咁啊好啦，啲楼价跌咪好啦。我先同阿 Leo 讲，我话楼价跌就好啦，超过一半或者跌到三分二咁低咧，即系跌多三分二咧，我哋就可以搞一间 coffee shop 谈下嘢。我啊一路冲咖啡一路吹水， 非常好。 咁呢个不停咁样喺度唱歌， 系非常 好。最好揾间咧啲墙撞撞地有天然嘅， 有搵人压 jam 下咁样。 系啦，冇错啦，压 jam 即系各样非常，即系倾下音乐啊，九吹廿四啊咁样。 系， 即系呢个先系生活啊嘛。咁所以咧，就算你个 GDP 好高，搵好多钱，其实系唔关我哋市民事啊嘛。而家我哋受就有份受，但系得益嘅系少数人得益嘅时候。咁你 GDP 好高有咩意思呢？咁所以呢入城咪好囉，最好即係嗰啲咩宵禁埋我都仲好，啲楼价跌得仲快，啲股市跌得快啲。咁当然咁咪梗係有好多人唔开心啦，即係正如Leo 今日有个经历呀，茶餐厅咪你讲呀， 茶餐厅 个老板呀。 哦，系茶餐厅个老板，系啊，咁咧我就有个我屋企咧就住喺土瓜湾附近啦，咁啊茶餐厅咧我都有个，咁啊茶餐厅老板咧就曾经咧都成日咧会喺度讲啊，同我讲话哇，其实我好撑你哋噶，即系你哋做紧一啲嘢咧系正确嘅事嚟噶，即系要。你哋无论系撤回条例或者你哋有少少暴力，其实我明嘅，因为个政府都唔会应你哋啊咁样。咁去到呢早几排我再去食，跟佢就同我分享嘅嘢开始有啲唔同。就係话啊，其实我哋真係我唔知呢间嘢究竟几时停啊，即係其实示威者都应该系时候收手啦。即係佢因为佢又觉得佢又要照顾屋企人啦，本身我系黄嘅，而家都唔知点样撑你哋好，之后因为我已经冇饭食啦，就去返我哋头先讲啦。 即系你究竟可以为呢样嘢，你牺牲你几多嘢？即系我知道你系好惨， 嗯， 你系受，你系牺牲紧嘅一部分，但系其实全香港人都牺牲紧啦。有边个人 能够独善其身？ 可以独善其身。 就算你即系其实而家全输啊，两个阵营都输。 嗯， 你估蓝丝有一个人咧，佢唔会因此着数多咗嘅。喺而家呢个 moment， 咁、 嗯、 但系黄丝就更加俾人哋陷害啊，俾、嗯、人炒鱿鱼咁、啊、样。咁我觉得呢、這个时呢、這个过程都交着一个时间嘅、 嗯， 即系冇乜出路嘅。系直至到唯一嘅改变就系嗰啲地产崩溃咯，啲租平咯、嗯，香港先有一条生路。 系啊， 即系如果佢哋连租都唔减咧。都是揽住死的，当然你又要在企去想法，有些人又他都供了层楼，他交了那么多，喂，那楼价有起有跌，生意又有顺有逆，同埋投资又 有风险，那这些当然每个岗位都有风险，你估国泰那些同事没风险咩？基本局的同事没风险咩、嗯？全部都有的，被你影晒添，仲那咪就是大家咪更加了解这件事怎样开始咯，即是我们大家 追求啲咩啫。我做咩要出嚟上街啫？就因为你走数， 系 最基本就系、是、即系中联合声明，你觉得冇嘢，仲五大诉求一样都冇改变到， 嗯、 即系觉得我哋就系好卑微、好 basic 嘅呢啲嘢。咁、嗯、即系大家更加认清楚咯，应该。我觉得呢个时候埋怨，我觉得你嗰个茶餐厅个老板佢都唔系好同你割席，同埋都唔系好埋，即系只系埋怨。佢唔系埋怨啊，佢系呻佢嘅生活。其实有好多人都系当自己周身唔掂嘅时候，你望下隔篱啊，即系唔系话大家死就死得开心啲、嗯、即系唔系呢样嘢。其实大家都勒住裤头，梗系有着有唔着噶啦。当个社会发达嘅时候，即系我哋都挨紧呢个社会，即系叫勉强生存到。咁但系嗰啲人就攞咗大多数嘅利益。咁但系而家相对唔系公平啲咩、 嗯？ 即系其实嗰啲人可能有啲人仲。担忧过我哋，好、 嗯、 有钱嗰啲，基本上老实讲，你 喐佢唔到 七十岁，你由二百亿变咗一百亿，你都仲有一百亿啊嘛。咁、 嗯、 但系中间嗰啲最惨啦，即系投资好多买楼 啊 咁成。 中间嗰啲， 咁嗰啲即系我觉得教训一个一个，你都认为即系你唔系净系住啫，系投资，谂住唔使点样做嘢有收入嘅话，即系你。应该想下呢个时代系咪已经过去咯？系唔稳阵嘅建筑喺呢度。 我有个朋友佢系做海关嘅，佢系沙展嚟嘅，三十零岁。 系 其实你都转，即系佢都转唔到工咁滞噶啦。即系，但系佢我知道佢因为呢一场运动就走上街头辞咗份工，然之后甚至去捐钱去买物资。跟住我有阵时候我都会觉得哇，你真 系 好犀利。你谂住之后点算啊？佢话。仲有之后咩？咁而家唔搞掂，边有之后啊？咁所以其实你 会睇到好灰啊，佢都 系啊，佢真系觉得而家佢想要嘅嘢已经一早失去咗啦。咁佢而家要 嗱呢、这个就系嗰个价值嘅问题咯。即系你觉得擘大个口有嘢食，定期有人出粮俾你。 嗯， 即系如果你个人个需求或者个价值就系咁单一嘅话咧。好多人都冇问题嘅，而家你又真系搞到佢嘅，咁但系正正而家你见到咁多人上街，同埋好多人证明咗香港人啊，就唔系个价值净系咁单一， 嗯、 或者我就系成日讲食粉屙， 嗯、 即系你唔系净系为咗呢啲嘅时候，你点会冇感觉咧？请问， 嗯， 咁样咯，喂，咁不如转话题讲鬼故啦， 好啊，去到鬼故， 转得好恶， 即系因为。 七婆大家都諗着攬抽入成語咗啦。 其實頭先我哋係諗住講緊去諗住去到大時代先講呢啲嘢嘅。不過我哋而家去翻鬼故先。 因為好多人都interrupt 咗話發生咗好多嘢，咁多謝你報料先啦。 行紅沙展喎，唔好啦，一間蓋位俾藍絲人揸做咗咪仲慘。 咩啊？ 佢話我講緊頭先個朋友。 係、okay, 啊，冇錯啊，都幾論盡。喂，咁咧就其實咧。今次又貪心嗰啲嘅，因為幾個話題咧，哇！嗱，我諗住個 spectrum 由窄至到闊嘅，咁咧鬼故咧都 OK 闊嘅，咁啊頭先都有人話正啦，喂，咁其實咧九吹廿四唔係鬼吹廿四啊， 鬼吹廿四， 又或者猛鬼 studio 咧冇睇過先， 猛鬼 studio 冇睇過， 冇睇過，竟然 猛鬼 studio， 咁你点知道抹窗嗰单嘢啊？ 哦，猛鬼 studio 系有睇啊，梗系有睇啊。 哦 ，OK， 咁恍然大悟嘅。 因为我本身咧，我有揿，因为你嗰啲片咧，其实咧咁样，我咁可以直接 share 下我对于你嗰啲片嗰啲谂法啦。 Okay. 有阵时咧，我觉得咧，嗰啲因为咧你嗰个形式咧有啲似嘅，所以咧我有阵时咧会唔知嗰条片嗰个系讲紧啲乜嘢，即系系一个 内容系乜， 系嗰个 story 系乜嘢。而系我会觉得哦，系嗰、那个系即系，因为有阵时你九吹廿四都会有鬼故听噶嘛，所以猛鬼 studio 咧系我都会觉得系九吹廿四咁样嘅形式嘅嘢、 哦，因为嗰阵时未有九吹廿四， 系 咁而家一旦咧九吹廿四里面有鬼故咧，就叫鬼吹廿四咯， 鬼吹廿四 系啦。 咁我哋今次 咁，但系以前 有个二字咯，可以当系咯。 啊 ，OK 嘅，其实都唔系好重要嘅，因为今次嘅话题比较阔啲啦。 嗯嗯嗯。 咁咧，因为猛鬼 studio 啦，如果个系列就睇反应嘅，咁我做咗一个 season， 两个 season 啊，都成有成三十几集啊，咁咧就反应都麻麻地嘅，咁所以咧就要改咯。 系咪早少少之前嗰啲？ 系啦系啦，因为我比较阉尖嘅，即系我就唔系好欢迎嗰啲做法科啊，做师傅嗰啲上嚟嘅。因为有啲商业意图咧，同埋我觉得你为咗你份工，或者你个行业啊，九吹廿四，即 系 吹到我费事现场笑啦，咁样，所以我即系费事闹交啦，系咪先？我唔系收你钱嘅，因为以我所知咧，有啲师傅上节目都收钱嘅，即系俾钱个主持嘅。喂，梗系啦，因为上完个节目之后，真系唔系靓咗，系好生意咗嘅会。咁即系其实我唔系因为呢啲问题嘅，我主要咧。我希望听人哋第一身嘅经验， 同埋我都想要啲嘢 organic 啲嘅。 系啦，冇错啦，我就唔想嗱有师傅嗱我扮师傅啊，你讲乜出嚟我都答到你嘅，真系，即系你唔怕丑就得嘅咯，真系，即系我试过同啲陌生人，动 物全心思都有人敢 系啊，即系我试过同啲陌生人咁玩法嘅，即系当我一旦咧能够角色扮演咧， 连自己都呃埋， 系啦，个威力系好大嘅，话你知真系，即系以我把口。咁多嘢讲咧，咁咧即系，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冇意思啦。咁、所以咧，我就揾啲 organic 啲嘅人上嚟讲第一身啦。咁、听讲阿 Leo 都有第一身嘅经验，咁我未听过噶。 咁你今次就第一次 系啦，所以大家比较真反应噶。 系，咁你想听我讲一个比较深刻嘅？ 你讲由细到大都系 系啊，嗰、那个一个一连串嘅嘢。咁咧就好咁我屋企咧就系嗰啲。我屋企咧得两间房嘅啫，咁我屋企一家四口 都系住嗰间。 再细个啲咧，就系住一间嗰阵时系住嗰啲咩唐楼，要行楼梯上天台，我住天台嘅。嗰阵时候反而好啲，或者我嗰阵时冇乜印象，因为嗰阵时比较细个啫。跟住后屘咧就零一年、零二年左右嗰啲时间咧，就搬咗去私楼。都住嘅，咁但系得两间房，咁我同阿哥就上下床，上下碌架床嘅。咁咧就咁嗰阵时候咧就，我仲记得嗰阵时候第一次，我觉得咧有啲奇怪咧，就系夜晚嚟嘅。咁嗰阵时候我阿哥咧就好少可嘅，我嗰阵时应该系读紧中学，咁佢就但系佢好少可会好夜翻屋企嘅。通嗰阵时佢差唔多12点零都未翻到屋企。咁我嗰阵时候就好早瞓噶啦，就已经咁，但系因为我阿哥唔喺度啦，咁又冇我阿爸阿妈又瞓咗啦，咁就冇人会叫我瞓觉啦，咁我就 有咩做咧？ 冇嘢做啦，咁就喺上面睇书，我嗰阵时好中意睇书啊嘛，跟住睇维斯理嗰阵时候， 维斯理睇到惊嘅，细个 应该系有啲惊，跟住咧咁咧就但系咧睇咁我唔记得睇边本啦，但系嗰本都唔系比较科幻嘅，但系都唔系一啲灵异嘢嚟嘅。咁我喺上隔床嘅，咁我听到下隔床有好似即系咧，你会觉得有人转身瞓咗喺张床度转身咁嘅感觉， 即系 slip slip 咁 样。系啊，但系佢一下咁我我张碌架床咧就系两层啦，咁呢度有个书台嘅，咁书台呢度咧，我喺上面就可以望到书台嗰块镜， 就反射翻 下边嘅， 冇人啦， 咁冇人啦，我唔知咩嚟噶啦，咁总会听错啦，冷气机声啦，唔知啦， 但系应该物理上都有啲喐动，如果上下隔床， 就冇乜感觉嘅、 嗯， 但系就听到啲声或者掀被咁样啦。跟住咧就咁我都冇乜怀疑嘅。咁咧慢慢咧就听到咧啊，下面好似好细声，有人喺度，怪声嚟。咁我听下咩声嚟？ 呻吟嗰啲啊？ 喺度嗰啲，即系类似咁嘅声啦。跟住我咩声嚟嘅咧？系咪出边咧？系咪出边咧？咁样嗰阵时候我未有电话噶嘛，未有咁多嘢噶嘛，咁所以有呢啲咁嘅声出嚟嘅时候咧，系会特别觉得 好应嘅。 点解咁奇怪嘅？咁、但我未系谂到系呢啲嘢嘅。跟、 嗯、 住呢后屘我好清楚听到一下笑，咁我开始怯啦。 点笑啊？ 即系就系嗰啲声嚟。跟住点知系一下就系、是， 哇！ 即系长少少嘅。 年纪又几大啊？听落。 嗰阵时候应该小五小六， 哦唔系，嗰把声， 哇嗰把声我认唔到年纪嘅， 哦， 不过系女仔声嚟嘅，女仔嚟嘅，咁我都觉得，咁我嗰阵时就寒咗一寒，我意识到系咪冇理由嘅，冇理由嘅，我喺度住咗咁，即系唔系话住咗好多年，但系虽然层楼好旧啫，但系冇理由嘅，应该唔会嘅，哇哥喺度嗰阵时都冇发生过啲咁嘅嘢， 系， 咁一路， 因为你阿哥喺度，你合理化咗嗰啲声可能。 可能是跟住苏咁，终于苏花咧就咁样啦。然之后咧，咁我就好惊，我就冚埋个头唔睇书。然之后就开住灯嘅，因为嗰啲灯仔喺下边嘅，我要落去床度先熄到啊。咁但系都我冇理由落床啊。咁我就冚埋个头， 另一埲墙惊 系啦，惊下咧，唔小心瞓着咗。跟住咧，咁我话哥啦，无啦啦翻咗嚟嘈醒咗我啦。然之后我望住佢，佢入嚟嗰阵时候，喂，做咩唔熄灯啊你？即系我话哥喺啲语气讲嘢，喂，做咩唔熄灯啊？跟住我，哦，系啊，系我冇，系我唔记得咗熄啊，啱啱瞓着咗。咁我见到佢又冇乜异象，咁咪由佢咯。跟住我话，我啱啱睇完本遗书咧，遗书咧好惊啊，阵间你可唔可以陪我去厕所啊？咁啊，跟住佢又笑我细胆啊嗰啲啦，咁。夜晚咁我就我阿哥喺度嗰阵时候咧，咁我临瞓之前就拉咗佢起身，叫陪我去厕所。 系， 跟住中间夜晚嘅时候咧，咁我应该临瞓之前饮咗好多水啦。 系，有好多次。 咁我急尿。 系， 咁我咪，但系我又惊喎，啊，点解会醒咗嘅咧？咁我咪落去熬阿哥起身啦。 嗯。 跟住咧，我阿哥就起身同我去厕所啦。咁我头先应承咗我噶嘛。 嗯。 咁咧，于是乎咧，就接住落去咧，咁我就去完厕所咧，就翻去啦。然之后咧，差唔多，我谂差唔多四五点咁样啦，咁上下啦。咁我又叫佢同我去厕所啦，又嗌多佢一次，真系饮咗好多水嗰晚。跟住咧，嗰晚去咗两次，计埋临瞓之前嗰一次去咗两三次厕所。跟住点解咁深刻咧？因为咧，我好记得我第二朝头早同佢讲咧，哇，其实我琴晚咧听到啲怪声，所以我唔敢去厕所。 嗯。 你瞓喺下面咧，你唔觉得有啲咩奇怪嘅咩？佢话你好黐线嘅，佢话唔系，不过我话，虽然你平时都屙夜，成日都屙夜尿嘅，但系咧好彩你啦，咁啊加埋陪我去咗三次厕所，咁即系搞你冇觉好瞓，佢第二要翻学啊嘛。咁我就唔知咩日子学校，咁就唔使翻学，咁你又要翻学，咁啊我诶喂唔该晒你啦咁。跟住佢同我讲话，我同佢去咗两次啫嘛，临瞓之前同中间嗰次咯。跟住咧，我一路以嚟，我都好确信系佢玩鸠我嘅。 系啊， 但系佢样又好正经嘅。 系 咁咧，咁咧就我就冇一回事啦。 嗯。 咁啊，去到大专嗰阵时候，咁啊，隔咗好多年，隔咗一个中学，咁啊，连一个时间啦。咁咧有一次咧，咁我就喺楼下喺瞓喺我阿哥嗰张床嗰个位，咁系又系某一日夜晚嚟嘅。咁嗰时我阿哥应该去咗 working holiday 之类嗰啲嘢，咁佢就唔喺度，所以我长时期都自己一个人一间房啦。终于咁啊，好开心啦。咁咧，但系有一日嘅夜晚咧，我突然间听到啲 又嚟， 哥。咁 你下面床？ 我今次喺下面床。 哇！但系你听到声喺边度嚟啊？ 喺上面咯。 哦。 跟住我谂紧咁熟口面嘅，点解？ 嗯。 系好似又系嗰啲声。 同一条友嚟嘅咧。 系咪同一个人嚟噶？ 嗯。 跟住我谂紧， 咁我嗰陣時候真係認真諗啊，咁多年嚟其實佢如果佢都喺度嘅，即係佢應該都唔會搞我啲咩啦咁樣。但係咁啲大佬你都驚啊，咁我就打俾我個 friend 傾電話，啊打唔通喎。我喺度幾個 friend 咧都發現我打唔到，即係我電話係打唔到出去。咁我話撲街啦，咁恐怖嘅。 Upside down 啊！係啊，點解會打唔到咧？我即係我收爆格，但係我啲電話我唔知有冇試過係。停咗喺打电话嗰个画面，但系连嘟嘟声都冇。 我未试过， 即系佢连我间唔时都会有啲咁嘅情况。 即系轻机咁嘅， 系啦，揿咗落去 send 唔到出去嘅 ，send 唔到出去咁样嘅。跟住咧，咁啊冇啦，咁我就惊啦，惊就咁就好惊啦。咁冇办法处理第一下咧，咁我就 点解唔出厅咧？ 因为我厅系黑晒嘅，我屋企夜晚系好静啦。我阿爸我阿妈咧就喺间房度瞓到觉啦。我惊我出厅咧就仲危险。 啊 ，OK， 就宁愿喺翻原地， 宁愿喺翻原地。咁咧就好啦，好啦，咁啊就我都要克服佢啦。so far 又系维持咗上次咁啊，差唔多咁嘅时间，又慢慢冇咗。咁咧我就冇理啦，咁就唉瞓觉啦，唔理啦。我喺我阿哥张床度瞓，因为佢喺北京我哋啊嘛。咁咧就终于去到有一次，我同我 friend 喺间房度倾紧电话，类似系都系working holiday 嗰两年入边发生嘅事嚟嘅。跟住咧，咁我就倾倾下电话，跟住我同我 friend 唔知讲啲乜嘢啦。跟住咧，我就你知道我头先讲我个书柜嗰度有张有块玻璃镜噶嘛。咁我咧就平瞓咗喺个碌架床下边，所以个镜嘅 angle 啱啱就会射到上面嗰张床，会见到个枕头，但系咧个 angle 就啱啱好睇到上面张床啦。我一定要瞓低先睇到上面嘅嘢嘅。我见到有只手， 哇！ 我扑街啦，跟住我惊啦，哇扑街啦咁样，跟住我 friend 话吓做咩啊？做咩啊？喂喂，我听住佢喂。我话喂，听唔到听唔到咁样啦，跟住我震晒啦嗰阵时已经，所以我 望住只手嚟打俾人啊！ 我到之后我已经唔敢睇，我即刻打翻起身。哇咩嚟噶？喂我头先，哇我唔敢讲点算好？你求其讲啲嘢，咁点同佢讲嘢啦？佢就喂， 唔同你老豆冇求助啊！ 佢就喂，因为我阿爸阿妈好早瞓。我唔想吵醒佢，因为我妈有啲身体有啲事啊。咁佢，我觉得佢睡眠好珍贵，我俾佢瞓觉。跟住佢又，我个 friend 又喂， 佢听唔到你讲。 我话喂，跟住佢又 cut 咗线啦。 系， 跟住扑街啊！ 即系逢亲有啲怪嘢， 我打俾佢啦，又系棘住喺个画面。哦，今日扑街啦！咁但系嗰阵时我夜大个啲啦，咁我即刻冲出去着鞋走，落咗街。 系， 咁所以就。就终于就想返起原来咁多年嚟即 even 去到而家可能都有啲即係有 即嗰次係最后一次见到。 嗰次係真係见到一样嘢。咁我就觉得原来咁多年嚟都係有人同我哋一起住嘅。只不过喺某啲时候咁佢就出现咗。 同埋出现嘅时候你又打唔到电话都係。 系咯，出现嘅时候打唔到电话，一开始细个嗰时冇电话噶嘛，唔会求助，咁样就会发生咗打唔到电话。 我想知道只手系垂低啊， 就好似有人瞓紧觉， 即系喺床边咁样。 佢唔系喺床边嘅，佢系喺正张床嗰碌架床咧，我话上面系窄啲嘅，下面系阔啲嘅，咁就喺正张床，好似有个人瞓紧觉，咁啊冇乜特别嘅，其实，但系。就系有只手，喂大佬冇人噶嘛，你见到只手。 会唔会嗰阵时系其实你梦境嚟嘅咧？ 我觉得 即系瞓着咗，但系都仲喺嗰度啊嘛，我都试过咁噶。 可能系嘅，但系如果系讲翻嗰啲声咧，就会 系真嘅。 嗰啲声就系好有印象嘅，因为有第二次发生啊嘛。但系因为嗰次又见到只手冇声嘅，咁我都所以我都同你讲提过啊，提及过啊，呢、這个我都未必肯定系一件事，定我自己眼花。但系呢个系一件我谂翻起会觉得。心寒，但系去到习惯咗，或者去到觉得啊，原来系咁样嘅。 哦，即系你都几肯定，你而家仲系住喺嗰度。 系，仲系住喺嗰度嘅， 一路都冇发生啦。但系 一暂时去到由呢两三年嚟都冇发生。 你阿哥系咪仲系同你一齐住？ 而家佢搬走咗啦。 哦，即系你都系独霸一间房啦，都冇发生过， 冇发生过。哦、但系我今晚讲完之后有睇，依印象 有想咬底， 系啊咬底。 系，喂，你有冇听过猛鬼 Studio 有一次喺东平洲，嗰个鬼故 live 系边集嚟？ 喺东平洲现场喺码头黑麻麻嘅，其实睇唔到系东平洲嘅，但我哋系真系去紧露营嘅时候讲。 冇睇。 咁嗰个鬼故咧，又讲个朋友咧， 吓， 又系屋企嗰个鬼嘅，即系同你有一个共通点咧。就是他互相都认可，即是大家都有接触，即是大家都知道大家的存在。 嗯。 你那个单向啊，可能他不知道你在这 里。我觉得是，我觉得是的。 是。 是的。 但我朋友呢，他互相都知道大家在这里。因为我上过他家呢，就是他的 sofa 就背着个窗口，就好像这里这样。 嗯。 那呢，那我去。 被一只猫吓着。 第一件事呢，呢只猫喺隔篱，佢已经千古咗好多年。 系 咁咧，就一坐到落去 sofa 咧，我坐到之后望上面，跟住佢见到我咁样嘅样咧，佢即刻话：，啊得得得，唔使惊，冇嘢冇嘢。咁样讲系咪仲惊？ 你系乜都睇唔到嘅。 我就听到声，就听到上面一个 click click 喺度。 O、okay. K， 即系好似蜥蜴。好大隻，嗰啲聲又阻住。 你就四腳爬爬，但係好大隻咁樣爬過。 係啦，即係但係望住乜都冇啊。 嗯。 咁但係咧，佢話：，誒得，唔使驚，唔使驚，得啦，自己人嚟啊 ，friend 嚟咁樣。 你好熟喎，講到。 即係佢講到好熟咁啦。咁但係嗰次去露營，我問翻呢單嘢咧，佢一次要講俾我聽咧，就係好凄美嘅呢單嘢。 好凄美 啊！因為呢單嘢就發生咗之後咧，即係我。唔敢，我唔敢上屋企啦，已经，因为都几恐怖嘅屋企，因为啲好旧嘅装修啊，因为佢嗰个70年代，佢老豆公务员啦，收入稳定啦，可能即系前住喺太子道嗰啲唐楼都好上乘嘅，即系啲装修典雅嘅，咁咧就旧旧地嘅，即系旧嘢又俾人谂到另外一样嘢噶嘛，即系 再加埋典雅嘅装修 咁样系，咁跟住咧，原来佢就系。一路都發現有個細路仔，係喺度喺屋企，即係同一齊生活喺嗰度同一空間。而佢阿妹咧，就以前都係住嗰間屋，但係後來就喺美國讀書，跟住嫁埋冇翻到嚟，咁就變咗佢獨霸間屋同埋佢阿媽咁樣。佢阿媽就係長期都喺房啊，又係行動唔係好方便咁樣。咁咧於是乎咧就我。由佢露营同埋佢屋企中间嗰段期间，就发生咗好多事。咁我露营问翻佢嘅时候，佢一次就讲晒出嚟啦。就讲原来咧，佢平时知佢喺度互相都唔搞大家咧，就即系佢有个谂法咧，就系相安无事啦。即系大家就知道大家存在，你唔好出吓我 ，OK 噶啦咁样。咁于是乎，佢话间屋要拆啦，因为我问佢觉得呢单嘢嘅时候咧，佢拆咗啦，间屋都搬咗啦咁讲。咁於是乎咧，佢話臨搬嗰陣時 pack 好曬嘢咧，就突然間發現係咁我搬，咁佢點咧咁樣？咁佢諗唔通啊！咁咧佢就突然間咧就自己同自己講，或者同佢講：嗱，我哋就搬啦。如果你有啲咩想幫手咧，我哋一齊搬定係點啦？你話聲俾我聽啦，咁樣。即系尝试同佢沟通，但系即晚佢阿妹打俾佢，系、你搬咯，咁你带唔带埋佢扯啊咁样？即系佢阿妹突然间都有感应。嗱、呢件事就讲到呢度啦，虽然你冇管动，咁就请你听翻万贵 studio 啦、因为我可能有少少偏差嘅，咁你听翻几凄美呢单嘢。 佢第几集嚟噶？ 我唔知啊，总之你就东平洲咁样就得啦。 咁、okay. 因为咧，我其实我将呢单古仔咧，我会写一个古仔嘅。就系、是、讲关于呢个故事，系唔系恐怖嘅？ 系 讲关于友情嘅问题。 系 而佢走咗数嘅背后之后有几大件事咧？咁样即系 develop 落去。 OK， 你系写 我写呢个古仔。OK， 咁、我而家写我写咗三个古仔，即系我会预备会写咯，即系我作咗三个鬼故。我其中一个纯原创鬼故咧，我喺呢度讲过啊。 O K， 嗰集阿 J。 O K O K， 你唔知道我听？ 咦，好似有听过，好似有听过集喎。 咁咧就关 系咪好近期啊？ 系啊，旧年咯。 系但系喺个 list 入边系好近期噶嘛。 系啊，就关于个布公仔同埋火车嘅故事。 系咪嗰集咧？你有冇讲过其他布公仔嘅故事咧？ 冇得个。 咁你系嗰个啦，咁系嗰个啦。 咁呢个我写咗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另外一个故仔，我谂住写四个故仔咧，就拍到鬼片咁样。即系而家等紧分定啦，即 系 众筹拍一套鬼故咯。 系。 即系用啲好低。 整个 Kelly Fair 做下。 唔止 Kelly Fair， 你做其中一个有个自杀森林嘅故仔。 OK。 系啊，可以揾你做啊！你咁忧郁嘅文艺青年， 好忧郁咩？我头咁欢乐， 你就系用呢个欢乐嘅发型嚟掩饰你嘅忧郁嘅内心咁样。 我本身我谂我哋今晚，我自己系啲好平嘅人嚟嘅， 系。 跟住我又觉得你俾我感觉都好似好平淡嘅，唔会大癫大。 我把声又瞓得着嘅， 但系咁我谂紧，我哋今晚应该会好闷噶。 即系到到而家都系191人咧。 哦，其实系 都。非常好啊！ 非常好嘅，即系证明 keep 到咯。 系系冇 keep 翻到个通咯。喂，咁啊，好奇谈你嗰个至到而家冇嘢发生啊。 系啦，嗰个 咁我都唔希望啦，切嚟延续呢个古仔，好似 其实我都唔希望嘅。 系咁，但系其实一啲都唔奇嘅。其实我以前咧，我同我家姐住个情况同你都相近，就只不过好少少。我同我家姐就自己嘅房嘅。 系 咁咧，我又系成日都系可能有人听过啦。但其实唔多恐怖嘅，咁但系好怪嘅。咁因为嗰阵时咧就我有部闹钟收音机，系flip clock 嗰啲嘅，即系flip clock 嘅闹钟，收音机同埋连埋录音机嘅。咁一个 base 咁样，即系校长个即系校长室有个咪，有个咪我自己整嘅，即系整鹅颈咪喺度咧，咁我录埋音咁样。咁咧就我即系当时我啱小学升中咧。我日日都揽住部机，因为我好中意听歌，就有得录音，有得听收音机咁样。但系好憎嗰阵时，我中意听双台嘅。 录音系咪入带嘅？ 入带嘅，好中意听双台嘅。我好憎听香港电台嘅，因为听到呢个车淑梅又想揼烂部机，嗰把咁嘅嘿声咧，即系听到都憎啊！总之，即系港台嗰啲都老土扮嘢。 咁 咧，我从来 啊咁样讲嘢 系咯，我从来都领佢香港啲商台嘅啫，我唔会听港台噶啦，咁好肯定噶啦。咁咧，点知有一次我入咗厕所，听到个窗口突然间 fling fling， 即系突然间刮风啊，即系个天突然间黑晒，落大雨，咁我出唔到嚟，仲屙紧，咁撞到窗 bling bling， 我扑街啦， 会爆 嘅。突然间落大雨，唔系好惊湿晒，冇闩到窗啊。咁咧，点知我嗱临去完厕所之后出翻嚟啦，那个窗咧嗰阵时就嗰啲一闩就咔声嗰啲啦。即系而家铝窗唔使噶嘛，铝窗咁样噶嘛， 系咁样嘅。 但系嗰个有个 E， 有个 E 字，可以漏到罅嘅。即系你个 E 字嘅其中一卡咧，就可以漏少风嘅。嗰只窗嚟嘅，我记系。咁咧出到有人攞闩咗窗，仲要咔个拧埋，拧个最入。 咁大镬啊！ 哇，我都几惊嘅，其实。 你系咪谂紧啊？会唔会咁啱咧？真系。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系咪特异功能咧？即系我好想闩窗，真系闩到啦。 O K， 咁样都唔奇喎。但我彻底咁样否定咗呢一点咧。 Okay. 原因就系出到去变咗车淑梅。 出到去 个收音机拧咗车淑梅嗰度，唔系揿掣噶，系纯粹 analog 噶，即系拧一餐懵先拧到去。 我要试嗰个台试个标准。 嗱 ，suppose 你如 果嗰啲收音机真系好乸恐怖。 系啊，嗱 ，suppose 如果你真系拧嘅话，你经过 系啊 嗰啲噶嘛。 系啊。 但系冇呢个过程， 因为你会即刻听到。 系啊，你系咪撞鬼啊？真系。 O K。 一出代变咗咁样，咁跟住咧，我即刻冲入我家姐间房，敲门，喂喂喂，因为我假定咗系佢搞嘅。 嗯。佢嗰阵时系 瞓紧 觉，佢唔喺屋企。O K。 嗱呢个第一样嘢惊啦。 系。 第二样惊咧，就系唔系我惊，系我家姐惊。 嗯。 咁我嗰阵时读中学啦，已经。咁同啲同学成日都去大浪西嘅。我哋有班 friend 西贡人，即系郭兆杰嗰班 friend 咧，就成日都喺西贡码头等，跟住搭九廿四号入去，跟住再行路咁样去大浪西咁样。咁跟住咧，嗰阵时我哋好浪荡嘅，因为我屋企人完全唔理我，自由放任嘅。 系， 即系我唔见咗，佢都未必知道嗰啲咧。咁、 咧 就我连即系嗰阵时斗玩都大噶嘛。即系睇下我哋大家拎晒钱出嚟。咁我得17.几咁啊，阿郭兆杰有20几蚊，咁另外嗰啲又多啲钱咁样啦，咁一齐拎晒啲钱出嚟，就买晒嘢食，买到几多就玩几多日，咁咧 咁食少啲味道。 後生就係咁啦，係 啦，好浪蕩。咁帶埋阿七七落去焚機， 一定 根本上啲錢就嚟買曬電芯，食嘢根本就唔係食好多。 哦，係喎，電芯要六粒啊， 唔止嘅，好似 係用最大粒嗰只， 大粒嗰只我哋成一盒盒咁樣拎去嘅。咁我記得買白象牌啊，最平紙盒嘅咁樣。咁拎咗好多電去焚機啦。咁跟住咧，去咗足足大大話有五日嘅，竟然廿幾蚊玩到五日嘅。 O K， 真係好離譜啊！ 嗰陣時啲物價都幾犀利。 嗰陣時好平，我淨係 好平， 我淨係食誒嗰啲出前一丁都食唔起啊！我哋喺茶餐廳叫人買啲大光麵咁嗰啲去食嘅啫。咁咧就真係最低最低嘅門檻咯，直係即係電波少年咁嘅過程啦。 係。 咁點知去咗五日之後，我翻到個面又黑又瘦咗啊！翻到屋企嗰陣咧，跟住咧，我家 姐問我：，喂，你做咩晏晝成日搞我喺度？即系成日都敲我房门又走咗啊咁样， 你家 姐唔知你去咗度做咩？ 唔知啊。 O K， 佢话我成日都因为我家 姐佢嗰阵时翻工，佢夜晚好夜先翻，咁所以晏即系好晏起身嘅。 哦， 佢日即系成日都话我做咩敲完门又走咗去，佢都未识嘅，唔知佢惊点啫。 系， 即系成日以为我骚扰佢。 系。 我话几时啊？佢话今日同埋琴日都有喎，咁扮嘢喎。 系，但我去咗露营。 跟住我露营去咗五日喎，即系佢食把口死都唔信我去露营嘅。我话总之就唔好搞佢晒啦咁样。 系 我夜晚好夜翻，佢瞓得晏，唔好搞咁啊。即系总之要搵我晏昼醒我先搵咁样嗰啲咯。 系。 咁跟住我觉得奇怪啦，会唔会同我之前嗰阵时系有关嘅咧？系。唔系同，即系我都发觉屋企有啲嘢嘅，点知又至到。冇几耐我都肯定到屋企系有人同我哋一齐住， 嗯， 因为我有时诶冇嘢做咧，我都系发下梦啊。我嗰阵时屋企咧，我埲墙画晒嘢嘅， 嗯， 好浪荡啊！细个将双头笔嚟画晒啲画，记得画 E.T. 啊，或者 E.T. 啊，即系总之睇到咩戏咧，啲飞碟啊咁嗰啲，即系中意画咩就画晒喺埲墙度，一次过游咗咁嗰啲，又冇人理啊嘛，胜在 系。 咁我有一次又晏昼发白日梦啦，即系游完水好攰啊嘛。咁我聽到咧，有人唞氣好大聲， 嗯， 直頭係好似個鼻塞咗定唔知鼻鼾，又唔係鼻鼾嚟嘅，就係齋唞氣聲啫。 嗯， 我又係賴咗我家姐啊！哇，咁女人之家鼻鼾咁大聲嘅，咁咧跟住咧，我想又去敲門，即係專登整醒佢，睇下佢即係醒一醒，唔使咁嘈啦。 係， 咁我見到佢虛掩嗰道門，佢冇鎖道門，拱入去。我夠撲到咧，我聽到啲聲越嚟越大聲，我走去張床嗰度，我再瞓喺度，咁樣望住天花板，啲聲有一個天花板，即係佢雖然一個人瞓，但佢都係兩格床。 係， 我聽到啲聲嚟。 佢係真係瞓緊嘅。 冇人喺度嘅，我入到去嘅。 冇人喺度，點解你會敢瞓低？ 我好夠撲嘅，其實日頭，因為我前日有晚太陽，我就唔驚。 Okay. 我瞓喺張床，第一身聽下啲聲喺邊度嚟。我就喺个床个顶嗰度， 你冇夹下？ 冇人，我夹下上冇人嘅，但系啲声又嚟自一块床板，就好唞气好大声，咁样。咁后来咧，我发觉楼下系咪有啲类似嘅声咧？咁我就落楼下查下啦。咁有间咧就系、是、啲手工艺嘅工厂仔嚟嘅，咁、咧就揾个木刨嚟刨，啲声好似，即系嗰啲速度。 哦， 咁我就假定咗系嗰啲声啦。 系系系。 咁点知我就同嗰啲人吹水咧，就问啊，你即系整呢啲诶系咪日日都整噶咁样？佢话唔系啊，一批批货翻噶咋。 系。 哦，咁呢几日你有冇整啊？冇，今日先整。咁我真係令到我好 confuse 啊！咁啲聲係咩嚟嘅咧？咁其實呢啲事我都唔驚，我最驚最驚最驚咧，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咧，其實我家 姐有一排搬走咗、即係另外啲家 姐咧，即係我講緊頭先聽到有呼吸聲嗰陣咧，已經係後期嘅啦、我最早期嘅時候咧、我係逼住要瞓廳嘅，咁其實瞓廳冇嘢嘅，我都 OK enjoy 嘅、即係好過冇地人瞓啦，或者同阿媽鋪啦。咁、那个厅咧最衰咧就有个神台咧，有盏红灯咧，即系边度有人就中意有盏红灯。咁但系我老豆我老母啊，真系唔理我死活嘅，即系自由嘅代价就系佢咩都唔理你，连你感受都唔理。 系系系。 咁咧于是乎咧，我成日 即系瞓唔着，我就望住个神台，因为唯一个照明到就系个神台。 系系， 我见到有嘢喐噶，我见到有啲嘢移动。 嗰啲神台真系黐线嘅， 好捻恐怖， 真系好恐怖。 哦，嗱，惊到一个点？ 佢哋系老一辈系睇住嗰啲红灯会感觉到安心，我唔明系咩 讲实嚟。我完全系相反。我就系咧，我系忍受，即系你惊到一个点咧，你忍受唔到嘅时候咧， 嗯， 大扫除嘅时候，即系一年年廿八 啊。 我都要清一清间屋噶嘛，咁我清个神台嘅时候，我突然间有个 idea 咧，我一次我将神台啲嘢抌晒佢， 有冇啲咩问题啊？ 其实系冇嘅。 OK， 我老豆问我：你做咩啊？个观音同埋黄大仙嗰啲像拎晒边啊？关公嗰啲，我抌晒啦。跟住我做咩抌咗佢啊？我夜晚见到佢喐啊，你知我老豆咩反应啊？哦，咁好啊，好所以我好欣赏我老豆，即系佢都有同理心嘅， okay. 即系佢觉得哦咁样，我谂我谂，因为我老豆都唔信啲嘢。 OK， 咁系边个？系阿嫲啦， 唔系我阿妈咯， 系阿妈， 系咯，我阿妈都冇出声嘅，因为佢觉得瘦嗰个系我啫嘛。其实我阿妈都系唔信嘅，都系潮流咯， okay. 都系话题咯， 潮流 落到街市，啲人嬲你买咪买咯， 嗯 咁嗰啲，同埋我老豆以前就系、是。嗰啲黄大仙会嗰啲会头嚟嘅，咁啊点都做样都叫黄大仙摆屋企嘅大佬，咁所以后来即系冇嘢个神台就丢空咗，我灯都拆埋佢， 咁 后来都冇事。 哇，咁其实咧听即系你要直情见到有嘢喐啦，咁但系听即系一路都听人哋讲呢啲要请走佢噶嘛，咁 so far 你冇事其实 冇，其实唔使请嘅， 其实唔使请， 其实你够大就得噶嘛， 你够大， 即系嗰个信心够大。 OK， 即系其实你有好多啲民间嘢咧，个背景就系、是、因为中间有人赚紧钱 啊， 要有人做呢啲岗位，要理顺翻你个不安，即系不安嘅嘢系嚟自自己嘅时候，咁我好有信心咁样讲一句嘢出嚟。讲一个龙凤嘅故事出嚟，咁你释除咗你嘅不安，咁嗰啲人咪可以赚到钱咯？或者嗰啲人天生就系、是、当中国民间未有心理学呢样嘢嘅时候，佢哋都有咁嘅 need 噶嘛，成个社会，咁咪用呢啲嚟方法嚟理顺翻你嘅谂法，等你唔使咁惊。咁解啫，即系我细细个睇穿咗呢样嘢，咁所以我一啲都唔惊，一啲都冇后悔。抌嘅时候理直气壮，抌垃圾袋咩都一句嘢都唔讲，抌咗。系完全唔会有嘢发生噶，真 咁啊，非常之好。 系啊， 佢 你越信佢越恐怖，其实真系。 系你越投放得多嘅嘢咧，即系唔知系心鬼，即系人哋话，如果你幻，即系我听过一个讲法、就是，就系你幻想一样嘢存在，嗰样嘢就会实体化，即系类似啲咁嘅咁嘅 concept 嘅嘢咧。即系其实就系你投放咗好多资源去供奉嗰样嘢，其实。唔系一个对你，无论喺实质上对你心理层面，或者系可能好灵异方面，都系唔系一个好嘅做法咯。即系你去信奉一啲好奇怪嘅嘢啊，系啦，就系、是、跟住，其实我都另外都想分享一个咧，就系类似。即系唔系讲紧供奉嘅嘢嘅一个故事嚟嘅，即系我头先同你讲过，其实我都有见过有几次唔同嘅经历嘅，咁咧有啲经历咧其实你唔 confirm 嘅，咁我屋企系嗰啲又系我屋企嚟嘅，我屋企因为佢旧楼嚟噶嘛，四五十年楼龄嘅， 有 lift 搭嘅都 有 lift 搭嘅，但系佢系嗰啲形状嗰啲屋咯，即系好似猪笼城寨咁样噶。 哦， 中间有个天 睇到对面嘅， 有个平台可以落嗌落去。包租婆咁样嗌落去嗰啲平台嘅，咁、 okay, 所以 益丰啊， 唔系益丰， 即系 Transformer 美景，你知唔知啊？ 美景知美景街啊， 系啊系啊，嗰度啦，嗰度嗰度，唔好嚟揾我啊，冇仇家，不过唔惊。跟住咧，总之就系去咁啊，住到去嗰度啦。咁你知道我噶呢笔出嚟咧，咁我就屋企咧就住喺咧，点讲好咧？我要出嚟咧，我要。行过咗个大天台，望到出面好光猛嗰阵嘅，再转翻入去好长嗰条，差唔多做尽头。 其实美房， 差唔多美房。咁咧，美房最尾咧就系一道门，系一道防烟门嚟噶啦。咁个防烟门咧，通常都闩埋，但有阵时就会打开。跟住咧，我有一日咧就系我妈咧出去抌垃圾，佢同我讲话：，哇，出面有条癫婆啊！有啲头发又掂晒地咁样， 烏低身喎喺度，睇唔到個樣子，即係佢意思係應該係咁樣烏低身，係啊，咁樣睇唔到。 有啲老嘅阿婆都係 對住佢咁樣，跟住佢就咁樣打開一腳，然之後即係因為其實佢係面向我嗰、那個走廊嗰邊嘅，面向我屋企我媽嗰邊嘅，但係因為佢彎低咗身，所以睇唔到佢樣啦。我阿媽又抌垃圾，我出面有條癲婆喎。哇，好鬼恐怖啊！嚇鬼死人咩咁样？我阿妈系咁样讲嘢嘅。跟住咧，咁我好好奇啦，出去睇啊，睇唔到，一路走咗。我话喂，边有啊？走咗。 好失望啊！ 好失望啊！咁好稀奇噶嘛，住咗咁多年都见唔到癫婆。跟住咁就有一次咧，但系有一次咧，咁我到而家都 confirm 即系冇办法去 求证， 求证嗰个究竟系乜嘢嚟嘅。咁因为我有一次咧，夜晚翻屋企啦。咁我一路咧，因为你虽然嗰个环境其实系好恐怖嘅，一层楼有五十几户噶嘛，跟住咁你始终要经过好多门口，跟住经过嗰条巷，经过嗰个大平台，再转 L 型入去。有一次咧，我夜晚翻屋企点零两点啦，咁我好正常咁翻去啦，跟住我一转弯嘅时候，望住对面，望住嗰条好长嘅走廊，咁我喺尾房啊嘛。咁咁弊啦，点解有条友企咗喺度弯低身嘅？ 就系嗰个传闻中嘅 癫婆，我唔知系咪癫婆嚟嘅，我定系乜嘢嚟嘅？ 测试下佢先。 咁我唔够胆测试啦，我就咁你，我差唔多未放，即系其实好近佢嘅。跟住 系必经先， 唔系必经，佢系即系佢系喺条走廊嘅尽头嗰个防烟门打开咗，佢、就咁企嘅，喺里面企喺度，跟住弯低腰，跟住长头发咁样嘅。跟住咁，但系我心谂，无论佢系癫婆定系乜嘢都好，佢都系有威胁性啦。咁样企咗喺度，跟住我就，但系我又约翻佢啦。咁我好惊，震住嗰条锁匙插落去，慢慢行，扮冇嘢，跟住唱下歌，你知好兴嘅，唱下歌，哼下啲 melody， 咁样就觉得自己冇事，好轻松咁样。 即系扮轻松。 系啊，扮轻松。 乔装。 So far 咧，系我一路行过去。好惊插条锁匙，我几惊一开门打开到木门，佢就喺入边啦。我好惊嘅，好彩冇事发生。但系咧，我都冇再去求证佢，我唔敢冇咁大胆。你估你系咪会去求证？ 我会扭一扭去倾偈咯。我会问佢使唔使帮手。 夜晚嚟嘅， 我都会噶。 使唔使帮手啊？ 有冇嘢帮到你啊？咁样嗰啲咯。 系。 使唔使你帮？咁我预埋咁样，我先会唔惊噶嘛。 OK。你预埋幻想佢有啲咩可能？ 即系有几个可能咁样谂定先，咪唔使。 系。即系呢啲都系呢啲就系我自己由细到大真系经历过可能相关嘅感觉嘅嘢咯。 系。喂，头先讲翻咧，即系你。对，即系点解我会冇咁惊鬼呢？咁其实唔系代表我唔信啊。即系咁鬼系咩形象呢？即系似乎大家都即系个定义人都唔同。咁譬如鬼可能会系一啲物理现象啊，又或者系空间现象啊，甚至乎外星现象啊。其实好多嘢都有可能喎、啊，因为即系当物理学去到一啲。好深层次嘅嘢时候咧，就好多嘢都可以发生到嘅。咁我觉得唔奇嘅，有时折叠咗啊，又甚至乎个时间有少少 shift 咗啊，咁我觉得有呢啲嘢唔奇嘅。咁我样样嘢咧归纳翻，即系我有自己有个完美嘅解释嘅。 哦，语文奇长 就系一个driver 嘅论。 driver 论 即系 printer 嘅 driver 啊，人哦。 因为咧，你譬如你而家有 Bluetooth 啦，以前插线咧 ，Internet 啦咁样，其实佢咧send 过嚟嘅 message 咧系一个 raw data 嚟噶嘛，即系佢 encrypt 咗，跟住嚟到你度再译翻，即系经过你嘅 driver 之后，以前嗱，即系可能你后生你唔知啊，以前咧好多呢啲问题嘅，即系以前啲 driver 唔成熟嘅时候咧，即系 残影嘅， 佢唔系啲字会变咗乱码咯。佢照收到嘢噶，但你个 driver 唔 update， 你冇嗰只 font 喎，或者你嗰、那个譬如而家 PDF 咁，你嗰边又唔知道又唔识嗰个 PDF， 咁所以 driver 成日更新嘅。咁但系以前咧，即系当我玩电脑嘅时候咧，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咧，就好多呢啲问题嘅消费问题，即系你买个 printer 翻都用唔到，点解咧？因为连你个 driver 唔 update， 以前冇 internet， 你要装个 driver 就好容易唔 update 噶嘛。咁但系咧。咁所以咧，我覺得所有嗰啲外來嘅嘢咧，我認同佢存在嘅，即係話咧，我喺個 computer send 嗰啲個 message 去你個 driver 嘅時候咧，即係覺得地球 或者你屋企都不停有呢啲信息喺度互通緊或者流動緊嘅。咁但係你見到一啲異象咧，當你嘅 driver 冇呢個記錄嘅時候咧，冇呢、這個即係冇 update 唔到佢嘅 driver 嘅時候咧，你可能見到嘅嘢你都唔知係見到啲嘢。即係可能你見到嗱，譬如舉個例，我咪有見到天氣之子嗰啲水嘅。我係嘥好多語言嘅能力咧，我先能夠形容到係點樣。我亦都係公開講過兩次，嗰啲水係點樣。咁咧，而家去 visualize 咗畫咗出嚟咧，梗係正啦，就係直頭我見到嗰啲嚟嘅。咁但係你有時當你都唔認知嗰樣嘢嘅時候咧，咁你可能見到一嚿煙，其實嗰嚿唔係煙嚟嘅。嗰嚿煙嗰個係一個未來人嘅樣，你根本唔當佢係人，你咪當一嚿煙咯。咁你完全見唔到有嘢嘅。你直頭唔知有嘢出現到嘅。但唔係代表唔存在喎。咁我覺得我哋周邊好多嘢都存在緊。但問題當嗰個嘢咧，類似你嘅認知嘅嘢嘅時候咧，即係你嘅 driver 有呢個記錄嘅時候咧，你就自然會對佢入座，包括你嘅文化啦，你見過嘅經驗啦。又或者你一厢情愿啦，或者心里面有啲结解唔开啦，譬如你害过一个亲戚啦，害过一个朋友啦，嗰啲嘢又经过你本身个 driver 出现翻晒出嚟。其实嗰个嘢嘅出现并唔系打交，好恐怖啊，好似鬼驱人咁。 系啊， 嗱，即系因为你睇个鬼驱人啊嘛，认得啲声，你未当你唔知系猫声嘅时候。你又代入咗嗰啲聲啊！即係呢個即刻有個實驗出嚟。咁嘅時候，咁所以咪好多人見到鬼咯。又甚至乎，你唔覺得見鬼嘅人係唔 creative 嘅咩？ 見 鬼係一定係見過曬啊！啊，你又係見到呢啲啊咁。因為完全都係你個文化產生噶嘛。你個印度人，你唔會見到殭屍噶，唔會彈彈下噶，除非佢睇過林正英嘅啫。咁於是乎咧，即係我夠膽肯定咧。你見到嘅所謂鬼咧，全部都係出自你嘅 driver。 Okay. 但係嗰個 message 咧，可以係一啲好 raw 嘅嘢嚟嘅，佢係自有永有存在，你係解釋唔到嘅。咁於是乎，加埋你嘅心理嘅反射，同埋加埋你嘅認知嘅所限，咁咪有你嘅鬼嘅出現咯。咁我即係我都幾肯定嘅原因咧，就係、是、我最近睇過一套美劇啦。 Hello， 佢啱瞓醒。你最近睇个美剧咧，系叫Westworld， 唔知有冇睇咧？ 有睇，有睇，有睇。 佢未嗰啲机械人 maintenance 嗰个时间咪停晒嘅？ 系啊，系啊。 甚至乎未整停佢之前，嗰啲人周街行个地下拔地而起，有个 lift 走咗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去到 diagnostic 嘅时候， 系系、 啊，你见唔见到我喺边度走出嚟啊？ 你。 佢話見到嘢，但我唔知係咩嚟嘅。對我嚟講完全冇意思。係啊，即係其實佢解通咗我，即係佢印證咗我諗嗰樣嘢。 O、okay. K， 因為你見到冇用嘅其實。 嗯。 即係其實呢個 theory 咧，我覺得係好真實、好現實嘅。即係你等於嗱，你嗰啲機械人咧，佢明明見到嗰啲人喺度地下飆上嚟，佢從來都未見過 lift， 佢都唔知係咩嚟嘅，所以佢對佢嚟講冇意思咯。 嗯。 咁即係你見到嗰啲。 佢亦都未必可以完整咁見到你見到 lift 嗰個樣 子。係啊，因為 visualize 唔係，即係佢直頭 relate 唔到嗰個 lift 係 解唔到碼， 因為佢永遠都係停留喺嗰個世界啊嘛。 嗯、 你用呢個原理又可以解釋到大陸人嗰啲五毛咧，佢見到嘅香港就係佢完全唔知道你做乜，所以覺得你哋嗰啲示威遊行員全部都係假嘅。 係啊， 你哋出嚟咧就有收錢嘅。你哋啲人點解識得揾個橡筋嚟彈嚿石？因為 CIA 教嘅。 系 你点解嗰啲人为咗一个好虚无嘅所谓好崇高嘅理想而走咗嚟牺牲自己的生命嘅？一定会系有嘢嘅，因为佢哋完全系下从不去与兵噶嘛。 系佢哋嗰个资料，佢脑入边嗰个 database 就 系 得嗰啲嘢，呢个自由嘅民主同埋 嘅软件喺度， 同埋正义嘅 driver， 佢都冇呢个 driver， 系咪不停咁读错晒嘢咯？但问题佢系一个好大嘅机器。好多人集體咁讀錯嘢嘅時候，咁呢個國家咪應該滅亡咯？我覺得，即係就係咁解啫。所以我覺得幾樣嘢全部都通嘅，即係我個解釋，其實我 driver 嘅解釋咧，我20年前已經咁樣諗噶啦。但我發覺越嚟越 印證到啊，即係 人現實人間都係咁樣，唔好話見鬼嗰啲。 係啊，現實人間都係咁 啊。係啊， 我哋係 我哋系我哋其实系生存喺 2D 世界，而我哋其实系 3D 嘅投影。我听过呢个讲法。 其实我又唔赞成 2D 同 3D 就解释咗嘅。 Okay. 即系总之 different dimension， 即系大家喺唔同嘅角度或者唔同嘅 dimension 里面咧、嗯，就系唔同咯。即系蚁同埋人又有啲唔同嘅。嗯，即系人， 而且只蚁亦都永远冇办法理解到呢个人喺度做紧乜啦。 系咁，所以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Traveler》嗰套戏咧？ 我《Traveler》嗰套戏系边出？中文 嘅？讲我都唔知啊。有嚿好似篮咁嘅洞喺。 好多《Traveler》戏，但系佢出戏叫《Traveler》。 唔系《Time Traveler》，好似唔系系咪叫《Traveler》？即系讲有嚿外星飞碟咧，冻咗喺度嘅，啲人就会同佢沟通嗰套咧。 冇乜。 嗰度唔系叫《Traveler》，嗰度叫做Visitor， 你唔知唔记得， okay， 即系总之好简单嘅一字，即系好似八爪鱼咁嘅，即系嗰度唔知有冇人提我系咩咧？有碌打直嘅，好似一个榄球咁嘅黑妈妈，就停喺地下，就距离地下十几廿尺咁样，又唔喐唔剩嘅。 系 咁咧，啲人就爬上去咧，就同佢沟通嘅。Arrival 系啊 ，Arrival 系啊。咁咧呢套戏嗰个作者好劲噶，唔知好似系咪《三体》嗰个作者嚟嘅？佢原来佢系好早咧。有个小说咧，已经系讲 睇我张 post 讲咧，人系three dimension 啦，觉得你听讲嗰样嘢啦，就系由佢嗰个小说度谂嘅，就讲嘅，就系话咧，原来地球已经有啲咧超越咗五个 dimension 嘅生物同我哋一齐存在，不过我哋唔知啊。 嗯， 咁所以好多怪嘢发生啊，甚至乎时间折叠啊嗰啲嘢。即係有時唔係具體你眼望到，甚至乎唔係你隻眼睇到個光譜裡面見到嘅嘢，都依然存在嘅。咁所以發生咗好多人不單證實唔到，仲係感受到佢存在，但係而斷佢唔正嘅，觸佢唔到嘅。因為我哋嘅 dimension 係冇嗰啲嘢，所以俾你睇到你都係唔會明點解啫。係咯，你係咪飲嘢攞啊？ 可以啊， 即個 break 先，我幫你攞。飲啤酒又話飲 都可以。 好。 哎呀，顺便去个厕所，使唔使播音乐啊？我想问。 break 好快翻转啊 ，break 啊 break 啊，喂，大家留多啲嘢啦，试下呢个淡啲啊，因为你下嘢都唔玩咁多。 好啊， 咁近嘅，睇嗰个近唔近啊？ 唔近啊 ，OK 啊。 OK 啊。 你肥仔锻炼有数。 喂，大家留下言啦，即系你有啲咩鬼故啊，剩啊，可以透过我个 Facebook page 嗰个 message 嗰度咧录个音。咁虽然而家咧都两个半钟啦，咁啊我哋差唔多完啦，咁啊跟住留翻俾大家发表下啦。但系而家仲有208人，仲多咗咧，点解咁得意啊？ 陈地柱得声睇唔到系恐怖好多 ，Jack 厉害海探长宇文知唔知最新一集无企咩事？揾咗神野猫做嘉宾，话之后好大镬。Ronald 住海探长， 我完全唔知道，揾神野猫做嘉宾。哇，你又好掌握好多资讯啊 ！Ronald 住海探长 ，PIP 会唔会系车淑梅去咗声台？企极第一， 系哟，点解从来我谂唔到嘅？咁究竟喺车淑梅有冇去过声台啊？ 趁地主之前在深水埗住了一间天台屋，我个个朋友嚟亲玩都话见到嘢，但我自己住了六至七年都没感觉。Wilson 李月探长好大胆、 okay、 ，Wilson 李月最惊有祖先有张相过，啲细个惊到扑街。 OK， 你继续招呼下先，我要去厕所。 好啊 ，Solo 啊，你冇问题。 好啊。 系啊。我啲祖先嗰啲相咧，最惨咧就系、是、嗰、那个问题咧，系在于听唔到？嗰、那个问题咧系在于咧，其实咧嗰啲祖先咧，你又唔系即系你未必你细个出世未必会见过，跟住咧，咁你就会啊嗰、那个系边个咧？你由细到大可能都未必好清楚知道边个嚟嘅，咁你细个净系得个惊字啦。我大个同你讲系。先人嚟嘅，咁但系咧， 佢哋系嗰幅相咧，就永远都系可能好旧嘅装束啊。然之后佢永远啊，嗰阵时可能影相嘅科技唔够先进啊，永远都系一啲比较恐怖嘅样啦、啊。所以啊，系我谂，如果你屋企都有张咁嘅相，令到你好恐怕、好恐惧咧，其实你系一个好正常嘅事嚟嘅。好啊，咁咧。头先讲到呢个 dimension 呢，咁我真係觉得，我都觉得探长嗰个分享係非常之精彩嘅。唔知你哋会唔会有啲乜嘢睇法，係你觉得可以解释得到呢一件事，我觉得你可以分享一下嘅。咁啊，阵间睇留言嗰度，广华正门十几张黑白相，广华正门系咪有十几张黑白相噶？ 咩啊？ 這个留言好有趣啊！见到 啊，边个？ 广华正门半夜有十几张黑白相， 系、哦、啊，系嗰啲长老嚟啊嘛。 哦，嗰啲廣華 即係嗰啲 founder 嚟嘅，就係唔使捐，即係捐錢起廣華醫院嗰啲 founder， 仲係著唐裝 嘅。哦， 即係清朝嘅，係 啊係啊 係 啊， 民初之前嗰只。 其實我嗰啲我嗰啲即係我嗰啲曾祖父嗰啲相咧，以前掛喺屋企啊，或者掛喺我阿嫲屋企啊，嗰啲相咧都係嗰啲裝出嚟、 哦， 真係好鬼恐怖，你又唔知佢係邊個啊嘛，即係你知道。可能你有啲認知啊，你知佢係邊個啦？ 我因為啲鬼片成日都用嗰啲年代， 係 咁同埋咧，你屋企硬食就冇辦法啦。我記得我細個以前我喺中環翻工啊，我喺Time Magazine 喺太子大廈嘅，我做過美國公司嘅，即係收過美國錢嘅。咁做咗四個月就啲成績太差，俾人請你，你都唔啱做噶啦呢份工，因為做 sales 嘅。咁我記得中環食飯簡直係災難。 點解咧？ 白周圍都爆棚咯，我哋啲窮人平嘅地方爆到，即係好少地方食嘢嘅中環。咁、 哦、 咧就窿窿罅罅去啲雲南街側邊有啲唔知咩同鄉會上面食嘅、 嗯。 你就喺度食飯嘅時候對住成百張嗰啲相，唔知有冇有咁印象 啊？佢哋係 嗰上海會館嗰層樓咯。 O K， 佢哋系嗰阵时系兴咁样，仲贴晒喺度 噶。因为嗰个系嗰啲同乡会嚟嘅，咁佢嚟香港揾食嗰啲长老咧、 哦， 即系前人咧、 哦， 就平时喺嗰度联谊嘅啫。咁、 哦、 但系咧，嗰度联谊得嚟咧，就有个厨房，就、 嗯、 因为啲人都系上嚟饮饮食食嘅啫嘛。咁、 啊、 但系日头咧就即系俾佢放啲人入嚟做下生意咁、 啊、 样。咁我哋咪上到对住嗰百几张相食嘢，好、 啊、 不安噶其实。 好不安就 系、是。但系问题就系嗰度太难揾食啊、 嗯， 即系冇咩地方食嘢。 而家都冇呢啲咁嘅餐馆啊，系嘛？或者同 佢其实冇牌啊。 哦。 我谂佢系咁啊，偷鸡。我谂而家我有都唔，我哋都未必知，因为唔会卖广告噶嘛。头先嗰位阿 Tom 咧都几好笑噶，佢呢、這个我又从来冇谂过呢、這个 可能性系嘛？ 因为其实咧，我曾经试过听商台。岑建芬以前有个叫雷劲嘅节目，你应该读紧小学都未读啊，可能 系应该唔知道。 咁咧就无端端有一集有欧瑞强嘅，吓佢唔知打俾欧瑞强嘅， 吓 闹交嘅咁样，咁系即系我竟然冇谂过呢、這个 可能性 咯，系、這個。 我第一个听嘅节目已经系，哇已经系 森美 啦，你又呢啲又知嘅， 大概啦， 系。 你都系俾森美嗰啲影响嘅啫， 系系， 睇下着件橙色嘅 T 恤就知道， 系咩？ 森美成日着鲜色 T 恤嘅以前。 O K， 不过今日我哋呢个色咧，加埋我呢个通咧，好正，个颜色都好寡寡地咧，真系几唔错噶个颜色，我觉得。 都仲 keep 到195个人， 头先200几添啊，我哋一 break 即刻走咗。咁同埋系咯，我系陈地主，你啊深水埗一间天台屋。哦，有时唔系人都有咁嘅感觉噶，即系如果即系嗱，因为呢度咧，会嚟听九七廿四嘅人咧，我谂有三分一或者以上咧，都系啲新嚟，譬如例如头先一位Tony 啊呢啲咧，即系我以前都成日，即系我做咗好多年呢啲咁嘅开麦啦，咁咧即系好多鬼故咧都 有啲人聽過，可能重複咗。咁但係有啲咧就未知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大家真係想聽翻我以前講嗰啲鬼故咧，或者我有份分享嗰啲咧，就記住聽翻猛鬼 studio 啦。雖然又有啲人話好心，你唔好成日講第啲嘢啦，又抽水咁樣。咁唔緊要啦，你試下聽一啲新嘢，未必一定得你中意聽嗰啲。即係如果你係呢種人咧，咁你又真係聽翻潘聰啱噶啦。 好好嘢， 康康，早唞啦，你眼瞓系咪？ 抢及 Nutcup Brown 探长，我想近镜望下 Deep 猫边只都得。陈地主广华正门大堂半夜先恐怖十几张黑白相，又周围冇乜人。 我就咧周围冇添，俾阿 Nana 去。 好， 摆 Nana 上嚟。阿俊咧，啱啱移咗民咧， 挣到钱米添。 应该咧，真系好挂住香港嘅。不过你好彩嘅，你都唔系坏事嘅。你喺呢个时候嚟咗香港。喂 ，Nana 望镜头 ，Nana 望镜头，佢都唔知做乜。我 Nana 冇晒肌肉啊，阴公。好啦，满足咗阿俊啦。 好。 嗱，呢个虾饺咧就系阿 Nana 嘅 buddy 嚟嘅。好可惜佢。 好 friend 嘅。 好系啊。咁我識佢雨線樓就不治咁樣咯， 所以 咁咧呢個係我有個聽眾送俾我嘅，佢係做呢樣嘢，好正啊！咁啊，同佢賣下廣告先。佢個 workshop 就叫做Ocean Gallery Shop。嗱，如果大家想嘅即係有啲。过去咗个宠物咧，只朋友仔咧，即系想做翻一只咁嘅 cushion 咧，你可以俾张相佢咧，丝丝正正，佢又会跟翻个 die cut 就出翻啲嘢，佢好中意呢个，所以我长期都摆喺度。咁啊，同埋好多谢呢位朋友啦。 阿肥仔都仲支持紧。 阿肥仔咁襟咁襟砌。 Samantha Chili 广华 ，Deep 相连未刮嘅都用死人 feel 伤，有好多 未刮嘅都摆，冇笑。啊，咁讲死人相咧，我觉得有啲人好得意嘅。阿大金仲喺度系嘛？大金话俾我听咧，有啲人譬如自己爸爸嗰身咧，唔敢睇嗰个尸体。我唔明点解有啲人惊到咁样。 系。 系咯。即系嗱，有啲人就觉得，我爸爸张相喺柜桶度嘅，咁有啲人话摆喺柜桶唔好啊，冇所谓，冇订摆，唔通摆出嚟咩？好大张，细张嗰啲摆人包啫。咁我觉得，因为我老豆咧就唔信呢啲嗰啲嘢嘅，咁我纯粹系纪念嘅啫。咁有啲人会唔会报梦啊，成呢样嗰样？老实讲啊，即系摆我老豆张相喺度咧，我真系发梦见过佢。但发梦见真佢咧，佢都好开心。都成日好鬼忙，即系都成日赶住去第二度开心，唔知去边，即系都戥佢开心咯，即系呢啲心灵嘅慰藉。因为咧，佢死之前嘅二三十年咧，都行唔到啊，即系只脚出咗事，佢又唔去睇医生，就慢慢肌肉萎缩咁样，一路都行唔到路。即系佢原本，哎呀，佢原本系好好动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对佢嚟讲都几大惩罚。山花山花， 系。佢打黑黐啊！ 系啊，鼻涕飞埋出嚟，佢都惨啊！俾我抹鼻涕，抹到个鼻甩咗色。 吓， 系啊，因为成日都系嗰个鼻有鼻炎啊。以前睇下医生话系猫瘟定咩，唔知咩，总之论尽啦。咁呢啲又系好难医。 不过佢都好长寿啊，福气。 佢本来咧长期食抗生素，就食到晕晕沌沌。即系先至止到嘅，咁但系后来啊，监制发现咗咧，呢个吸 B B 仔鼻涕嘅神器咧，咁我得闲帮佢吸咧，佢就精神晒，即系非常好啊！用物理嘅方法解决咗佢长期病患。 Terry 确唔系，阿姐乐佩做咗广华总理，佢张慈商都系嗰度。 阿姐乐佩啊！阿姐即系做咗总理啊 ，OK？ 喂，你要成日又唔读，有啲诡异啊。SH Chen， 佢呢个朋友都系最近先嚟，唔读啊，咁人手。 今晚讲鬼故，我只系听，因为无类似经历，只想讲翻前面讲过的话题。香港都系要滥炒到底，直至餐中地产商包括中国建筑、新鸿基、礼顿等等全部退场，香港才会有真普选，香港人再重生，与民业。 嗱，仲有啊，嗰啲人退咗场咧，都嗰啲红色嘅资金落嚟。其实都一样嘅啫，咁啊，直接红色嗰资金都死埋差唔多，因为佢哋都资爆在即噶啦。其实老实讲，虽然讲好多年， 嗯， 你啦，我呢度啲朋友仔就系咁啱提噶啦， 系啊。 咁我哋讲埋。 宇文以前细个有个曾伟兵主持《记鬼节目》，唔知道有冇人听过 Fat Music 九吹 Real， 张琴 Look Around 刚见到 Fat Music Have Had Her，Click 停在。 喂，大金在系啦，冇啊，喂，鬼故差唔多啦， 鬼故差唔多， 其实都仲有嘅，但唔讲啦，因为我重复噶啦已经。喂，咁啊，不如我哋round up 啦，因为而家两个几三个钟啦，即系过晒只秒啦已经，即系原本我哋谂住两个半钟头 perfect 嘅，咁但系竟然好多嘢讲啦。 其实系估唔到越嚟越多嘢讲。 系，喂，咁同埋个气氛咧，因为今日打灯有少少唔同啦， 嗯， 咁啊只眼攰少少嘅，因为兜兜面细都正咧，即系我 望。哦，你会比较惨。 咁咧，嗯，估唔到 create 咗大嘅气氛出嚟，即系因为可能其实个化学作用好紧要嘅，即系你把声又好 flat， 我把声又好 flat 咧， 嗯， 即系大家都 calm 咗，我觉得成个气氛都 咁系一个比较平静嘅， 比较恐怖嘅平衡嚟嘅，斗平 系。 喂，咁咧就 round up 啦 ，round up 就系讲如何面对大时代啦。 系， 因为嗱，我就唔死都大半世啦，你就即系刚开始啦，事业咁样，即系我都明。即系你哋呢一代个忧虑系点啦？即系其实我冇停过去谂你谂啲后生仔，因为可能我啲同辈已经唔同我玩嘅关系咧，我唯一嘅朋友咧只不过系比较后生啲嗰啲，仲越嚟越后生添。咁咧就所以我系完全感受到啦。咁但系我就唔明咧，即系都唔会唔明嘅。咁到收割嘅时候，突然间搞啲咁嘅嘢。咁要收割嗰啲，梗系好愤怒啦。 系啊，绝对系 啊。咁但系你嘅愤怒。即系如果呢度有啲收， 有人揿钟， 灵异嘢咯，睇下先，好少喎咁嘢，睇 live 先。嗱，大家睇到走都走唔切嘅呢个 live， 听下声先。 头先有人揿钟系咪？好似 咪就系揿钟，我咪即刻睇到系边个 live 嚟噶，有人讲嘢喎。大家听下咩声先，但系又唔见有人嘅。嗱，唔系效果嚟噶，大家都几恐怖喎。平时我喺度唔会有呢啲咁嘅声。嗱，讲起咧无故禁钟咧，我就唔希望系嗰啲嘢啦。因为其实我以前 band 房咧，你听我抹窗嘅嗰同一个 location 咧。又是最初期呢都是成日都有人禁钟。咁我个朋友唔信呢啲嘢。 我 记 得 个 故事系。 咁就坐喺门口等嘅。 系。 因为嗰度门呢。 直情上埋楼梯嗰度等啦，系咪？好似 系。冇错。依然系有人禁钟，但咩都见唔到。 系。 咁就算啦，即系第一次发生喺呢度。 系。 唔使驚啊，你隔咁远。唔会嚟咗你屋企嘅，放心。 John Knuckle Brown， 你识唔识似 VB 俾人才果个导演 Wilson？ 你下次再上嚟，陈地主，哈哈 ，Diddy， 惊 佢嘅表情，语文我都听到钟声，惊恐嘅表情， 唔知点解喂，喂阿俊唔系阿俊啊 ，TVB 俾人才果个导演，我唔知喎， 俾人才果个导演， 即系俾人炒系咪？你意思系？ 哦， 唔好意思， 才嗰个导演啊， 唔知道啦。我嗰阵时 唔清楚， 我嗰阵时去 TVB 做嗰套剧，我做 behind the scene 嘅，即系帮人拍嘢。咁、 okay， 我见到其中一个导演咧，一见到警察嘅角色就叫黑警嘅，唔知系咪嗰个咧 ？OK， 佢咁强劲嘅态度咧，实俾人都背脊嘅。喂，咁啊系啦，咁啊讲紧头先讲到，即系嗱，我点解话呢个大时代咧？ 嗯。 因为真系彻彻底底， 一個巨變啊，對香港嚟講， 係係 經濟已經先行先啦。咁同埋一國兩制嗰個神話已經毀爛到嚟啦。咁當然中共可以唔認嘅，佢可以話你哋地方嘅官員搞到咁樣唔關佢事。咁但係問題就係中國嘅官媒咧好奇怪噶嘛。 嗯， 即係好似人人都有，即係我覺得全世界嘅官媒最自由都係中國， 最自由都係中國。 一时又讲呢样，一时又讲，唔同人又讲唔同嘅嘢，又唔使负责任嘅，可能负责任我哋唔知啦。咁、 嗯、 所以令到香港人咧好 confused 嘅。咁、 嗯、 一就系一个总结啦，我认为共产党嘅政策咧，从来都系用大话咁大话。咁、 嗯、 啊、 嗯、 完美解释晒， 直销公司 佢所有讲嘅嘢咧，都系冇句真嘅、 嗯。 所有讲嘅嘢咧，都系为讲嗰人自己嘅利益去铺路，或者去试探，或者去煽人。而得到他自己的利益咁样、 嗯， 喂，即系我哋香港人就系好唔想活喺一个咁嘅社会里面，嗯、我哋先要追求一啲能够钳制到呢个情况嘅嘢啊嘛、 嗯。 例如有选举制啦， 系真正嘅双普选 普选啦，普选嘅背后好紧要噶嘛。 嗯、 即系你嘅政客，如果你即系其实你系服务紧呢个社会、服务紧呢个国家嘅时候，你唔可以做到有翻咁上一差。而另外嗰、那個只要輕微做得好過你，佢就 take over 你嘅政權。 嗯， 即係你基本上做到咁樣，其實香港人就已經搞掂嘅。 係， 即係你拜關帝做咩啫？你知拜關公做乜啦？ 拜關公做乜？ 就係希望得到相對嘅公義咯。 係， 因為成個中國從來都冇公義呢樣嘢發生噶嘛。即係正如 佢想有個人主持咁。 係啦，有個人就係凌駕於兩方勢力。而即係等於我哋香港啲人話揾個有名望嘅大法官出嚟獨立調查委員會，其實嗰個就係關公啫嘛，佢讀嗰個職位一模一樣啫嘛。咁問題就係你又冇關公，你又唔信呢啲嘢，但係又冇法，即係冇一個有效嘅法律執行到，令到香港人好放心。因為香港唔係話特別，即係我哋啲人種咧，或者啲人才未必有你國內啲咁叻嘅。老實講。 嗯， 但是問題我哋有嘅嘢就係嚟平衡到一啲叻嘅人、蠢嘅人、有權同埋冇權嘅人，相對能夠公平少少生活啊嘛、 嗯。 我就係追求緊呢啲嘢啫嘛。係 啊， 即係我而家其實講俾嗰啲唔係冇乜腦嘅五毛聽嘅，即係有啲人冇出聲嘅啫。我諗、 嗯、 就係咁簡單啫嘛。 嗯， 我想過翻你嘅生活啫嘛。 其實講真，雖然冇人想，但係過咗廿年，你過咗廿年係咪廿年啊？廿年啦，系咯，过咗廿年，你都系你噶啦。 嗯， 你到时候喐手，其实系即系虽然好 sad， 但系其实我哋系奈你唔可嘅。点、解你何必你要咁急咧？ 嗱，我觉得就唔好二人化 吓、 啊，你唔好当佢一个人 吓、 啊。其实成个中共唔系一个人嚟， 嗯哼， 系好多好多板块。佢廿年啊，两年都啲咁长啊。大陆嘅人嗰个价值观咧，佢对钱咧，对权力咧。同埋對生存嗰個 scale 咧，同我哋並不一樣 嘅、 嗯。我哋可以放長雙眼去認識一個人。我俾你呃咗六千蚊，六千蚊睇出你個人係點。我成日都講呢啲嘅，但喺大陸冇嘅。大陸嗰個氣氛、嗰、那個氣候咧，就係唔係你死我亡。 嗯，佢哋自己都好多鬥爭。 係啦，咁所以咧，佢咧揾錢要快，呃人呃得盡，政敵係要殺，唔係你死我亡。即係佢哋一個。未開發的森林裏面生活一樣，其實佢哋咁，所以咧，你講幾十年之後佢，我覺得你完全係二人化啊，即係將一隻動物當咗人咁樣，即係佢哋冇呢個 concept 嘅，佢哋同一啲好 basic 嘅細菌一樣咧，即係佢哋一隻蚊一樣啊，佢哋唔吸你血咧，佢兩日之後吸唔到你血噶啦，因為死咗啦已經，即係佢哋嗰個就係一個咁嘅生態裏面，咁所以。即係我哋要盡量理解下佢點諗，我哋先唔係叫你原諒佢啊， 係先可以， 你先解釋得到佢哋嘅行為點解咁詭異， 或者先可以做到下一步嘢去預計佢哋。 個 round up 咧就係講咁將來你呢一代會點咧？ 將來咧， 嗯， 我自己嘅諗法咧，啊，當然只係代表我自己啦。係咁，我自己覺得咧，一個。当然好理想咁样谂，可能会有啲人喺度谂啊，其实 其实美国都是咁 PK 嘅啦，即、就、系、是、中国又系就系扑街啦，政治就系污糟啦。点解你要？点解你身为一个中国人，你唔撑中国呢？或者点解你横掂都系扑街？点解你唔拣对自己有利益嗰边呢？咁、我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哋追求紧嘅嘢唔系，未必系为我呢一代，当然可能同你嗰代冇关系啦，亦都未必系为我呢一代嘅。但系我哋只系想有朝一日可以解决一个问题，我哋系播种咯，即系冇人话过革命一次就会成功，或者。几时真系这个问题，国家嘅问题可以解决到，冇人知道嘅。但系你唔去做一啲嘢，或者你去否决一啲嘢嘅发生，就永远都唔会有将来咯。而我信嘅只系一样嘢，我唔信政权嘅。但我觉得承诺就系公义啦，即系起码你应承咗嘅嘢你要做到。 我覺得你呢一代咧，同我嗰代都係問噶啦，都係好無辜地咧。嗰啲嘅承諾咧，所謂我哋係冇份參與嘅。即係我哋嘅卑微到咧，連冇份參與，我都希望你遵守翻我冇份參與嘅承諾。 係啊， 即係因為 你已經睇唔到去令到佢收皮嗰個可能性啦。 係咁啊，問題就係咧，即係你講緊。呢、这個最 basic 啦，就係、是、你向住全世界簽嘅中央聲明，你今日可以話係過氣嘅文件都啱死嘅。咁你過氣文件使乜講五十年啫，嘥鳩氣。咁所以嗱呢樣嘢咧，呢樣好明顯就大家對中共嗰個睇法啦。咁但係你生活都始終要過嘅，打唔打算移民咧？ 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移民係一個，當然我如果我可以移民咧，其實我係會揀一個。政治相對比較被動的國家，即係佢簡單啲嚟講，即係佢係一個比較任人魚肉嘅國家，可能冇乜競爭力嘅，佢唔係一個大國。因為我好坦白地講，我未必係一個能夠好影響到時勢，或者我未必能夠可以做到好多嘢去幫忙。但係咧，如果例如講到我當然會去盡我自己嘅努力啦，咁去到可能我冇力去作战啊，或者去迟啲嘅时间，我当然希望我有能力可以移民去一个比较冇实力嘅国家。点解？因为我好想不问世事，即系你要见到世界快乐，世界快乐指数比较高嘅国家，其实佢都未必能够可以参与到一个国际舞台。 系但系佢哋啲政治都令到啲民生好头痛啊，同样。因为你不参与还不参与是两回事的。你只是不想参与是你的态度啫。但问题是那个国家它不是一个强国，不是代表政治搞不到的人民嘛。菲律宾人呢就是他们的选总统舞弊劲的吧，但他们法律指数最高的。这个纯粹个人的取态，假如你住在香港。 不是芬兰吗？ 去菲律宾。 好似芬蘭嘅， 可能年年都唔同嘅，因為菲律賓曾經係高舉。 菲律賓竟然係高舉。 係啊，所以其實咧，如果你用你嘅 theory 咧，其實你都係喺香港選擇做一個快樂嘅港豬喎。嗱，我 Facebook friend、IG friend 好多，到今日咧仲係食緊嘢，佢完全任何盲眼又好、斷手斷腳又好，完全影響唔到佢心情，繼續食嘢嘅。咁只不過咧，即係菲律賓。因为佢无助到一个点啊，佢哋政府腐败到，咁好多人咧就选择咗饮饮食食， 所以佢哋就 咁样 法律指数最高。 连佢哋嗰首歌作啲歌系咪讲自己都唔作啊？弹吉他就搞掂，唱翻人哋啲歌，唱翻佢哋嗰边仲系好兴嗰啲旧嗰啲摇滚队啊。 系啊系啊， 原本佢哋冇 old school R&B 要求啊。R&B 有啦，甚至乎我哋Jenny 唔係Journey， 你唔知我哋叫 Jenny？ 太清楚。 嗰個 Journey 係唱 Open Arms 嗰隊 band。 冇聽過。 佢直頭係佢個歌手咧又死咗咧，佢喺香港揾翻一個菲律賓嘅歌手 replace 咗嘅，就唱得好佢啊，唱好唔過嘅，即係唱到曬啲歌嘅。 有咩意思？ 即係嗱，菲律賓就係咁嘅，佢取態就係、是、今朝有咗今朝醉咯。我唔使要面噶，我啲歌唔我作冇所谓噶，即系其实某程度几似香港人嘅。我谂香港人将来都会菲律宾化嘅分分钟，即系当你咩都做唔到嘅时候，绝望到一个点嘅时候， 是你是做法律的港珠， 即是我就是觉得这个情况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嗯、而且你会见到那个趋势都是这样的，那可能现在抗争的一班人他、嗯、我当然很希望这个运动可以成功，可以令到这个政权啊，不要说去推翻到这个政权先啦，或者是叫做起码可以改善到香港的现况、 嗯嗯、 但是我咁样睇其实系唔乐观嘅，我觉得、嗯、除非真系有啲好经济嘅，即系除非系经济灾难，如果唔系唔会醒嗰啲人， 嗯， 嗰啲揸住嚿钱嗰啲人唔会同你癫。 咁、嗯、问题就系、是、咧，即系嗱，譬如用翻历史啊，未必重复到啦。 嗯， 咁譬如你讲紧伊朗啊，伊朗喺六几年嘅时候好先进，你幻想唔到伊朗咧系兴个迷你裙嘅， 系咩啊？ 兴个迷你裙啲女性，我睇翻啲六几年啲相， 竟然。 伊朗航空公司是很早已经有喷射机的。 嗯。 即是你估不到今天伊朗回教化了好像很落后这样。但是六几年是很先进的。但是因为长革命呢就是伊斯兰化了之后呢，他全部的女人要包晒头啊，亦都很多人抗争的。因为你受过西方的民主洗礼，有个先进的社会，怎可以容忍到女人要包头啊， 翻返去转头。 是啊，咁但是世事呢就是偏偏发生过这件事，人就会当你对抗不到个极权的时候，那你咪会一系就离开国家，一系就顺从做翻啲人咯。咁两代就冇事噶啦。即系嗱，呢个唔系泼大家冷水，即系觉得如果大家唔想咁样嘅时候咧，即系大家 keep 住你以前见过嘅嘢，你以前曾经拥有嘅嘢，唔好咁轻易放弃咯。因为我想那些国家本身很多真的回教徒，但又同时又好拥抱民主自由的，那些是高危的，即是因为你因为个宗教带领了你跌返落掉返转头嘛。但是香港的价值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做港珠做得开心，抗争完之后譬如你个茶餐厅朋友，他可能真的第时变成蓝丝都不定，因为放弃了争取， 是啊， 还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已经移了民，当初都好关心香港嘅、 嗯， 但系你啲嘢掂都掂唔到，遥不可及， 嗯、 自己又帮唔到咩手，听嘢听到崩溃嘅时候， 嗯、 会唔会一日放弃咗？唉，算啦，你争取乜啊？即系今时今日我见到啲长辈， 呢个真系好可悲啊！我宁愿佢离开咗，然之后你继续抱有你自己嘅心态， 又或者离开咗，你完全唔理香港啲嘢，你走去投入下你当地嘅政治得唔得先？ 嗯、 但系冇华人咁做乜滞嘅，有嗰啲已经好叻噶啦。我就見我認識嗰啲全部都飲茶啦，行 Costco 啦，咩即係嚟去都係呢幾個循環去呢幾個地方，同啲 friend 食飯啦，煮嘢食啦咁樣。跟住冇幾耐咧，佢哋覺得香港啲都唔到你啦，咁嘅時候咧會無端端同情咗嗰個掌權人，就覺得嗰啲人搞亂個社會。以前香港好好㗎，你哋。搞亂， 但你话佢去到其他地方去再参政，但系即系点讲？李光耀都系咁噶，但系佢都系极权啫嘛，最后 系啊，因为佢都系华人家长式噶嘛， 系咯， 即系呢个，因为佢同佢嘅家长嘅印象，令到佢治国嘅方针就系都要家长嘛， 嗯， 即系佢都深信咧，中国人真系要管噶嘛， 嗯，好明显系啊， 咁但系佢有咁嘅能力，佢成功喎。 呢、这个就 好多人唔开心，但系亦都好多人好开心。 即系呢个就系、是、又系翻翻去帝制同埋民主嗰、那个，即系嗰个问题。嗰、那个问题， 佢都尝试紧去做一个，即系佢都系一人一票啊，新加坡。 嗯嗯。 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系政敌嘅话，佢用好多法律嘅手段嚟、 啊、 令到你夹硬屈服啊嘛。 系啊系啊。 截水截电啊， 嗯嗯， 整路整到你永远出街都要迟半个钟啊。 嗯嗯， 即系翻工。即係好多咁嘅哪吒招 嘅，係啊係啊， 即係佢即係逢親獨裁嘅政權就脱離唔開邪惡噶嘛。如果唔係你唔用邪惡嘅手段，你點可以 獨裁啊？點可以獨裁到？ 咁所以佢個根底本身就係獨裁，而利用咗法律呢個字眼去包裝翻佢合理化啫嘛。 其實咧，所以咧，有一樣嘢就係、是。当然你睇到而家香港呢、這个呢啲咁嘅情况啦，其实应该我谂好我自己咧，由几时嚟开始留意政治或者睇翻之前嘅嘢咧，好坦白讲系雨伞嗰阵时候嘅事嚟嘅。咁、我喺之前咧我都 都会间唔时睇下，但系你唔会好深入了解发生咩事嘅。咁而家我襟抽嗰个结论咧，其实系好，当然系好，即系嗰个情况好好迷茫嘅。 嗯。 民主制度、共产制度、帝制，即系你当你极度理想化呢啲制度嘅时候，当然系非常之理想啦。讲真的，你例如帝制有明君都非常之好噶，系咪？ 系，但系中国人都系等明君嘅啫嘛。 系啊，中，但系问题就系系咪真的有明君呢？民主有啊呢一个有一个好即系好畅顺嘅议会制度，所有嘢落成得好快，或者大家一致都好肯定一啲嘢，有共同目标去通过一啲嘢，咁都会好理想噶。但系问题就系人治呢个问题，即系我始终而家都未有一个制度系落实到系可以，即系所以我又觉得咧。 即系总之具体嚟讲，民主制度唔系最好嘅制度，但未有另外一个制度好过佢啫。 系啦， 系咯，咁所以李光耀政府咪试下包装咯，就用咗西方能够接受到佢独裁去管嘅地方，你又出唔到声咁解。但系你个 point 喺边咧？头先系咪？ 我想讲咧就系、是、即系所以咧，我觉得咧。我会点样面对呢个大时代呢？我一定唔会一味就直接话，呢样嘢民主就一定系好噶啦。 系， 我觉得呢个思维，我觉得暂时我所睇到民主的确系比较好嘅一个制度嚟嘅。但系你都要谂翻，即系我最好，你都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尽量可以喺多角度啲思考。因为而家系好混乱、好令人迷茫的一个时代，所以如果你连独立思考都做不到，只是 去做一个你相信了这件事了，所以你就角色政治形态了，就是角色形态政治了，你就去只是讲你这个持份者所讲的东西，但不是你想出来的东西，那你就会变成一个同蓝丝冇分别嘅人咯，其实你冇分别。 其实如果有民主制度，黄蓝都冇关系噶。 因为嗱， 系你讲紧嘅嘢，我明白你讲乜嘅，我谂我估。其实民主佢好同唔好嘅地方都系同一样嘢嚟嘅。即系你听讲嗰啲唔同嘅人嘅谂法啦，或者唔同嘅持份者啦，你咪就系成班人就是、靠人多，同埋有个背后个理论基础。去 battle 啊嘛，就选出最好嗰个最啱嗰个。如果选错咗，濑咗嘢，下次先至换啦。譬如喺台湾咪知咯，即系点解会蔡英文会赢呢？即系上次因为国民党佢俾佢自己的国民觉得卖紧国啊嘛，咁于是乎揾个对台湾人真正相对系爱台湾多啲嘅总统咯。咁只要佢蔡英文上咗台之后啲经济，好差喎、咁可能今次又選票叫落翻嚟，咁啊請國民黨國民黨上去搞翻嗰啲經濟，咁一個即係能夠有循環生息嘅機會嘅國家就體現咗民主係咩咯，咁啊令到國家更加好咯。咁如果你國家咁樣搞咁樣輪替都唔好嘅時候，咁就真係要嗰啲選民埋翻單嘅，咁你哋令到國家咁咪有份？但問題香港 係連呢樣嘢都冇， 嘅時候更加冇資格估咧，究竟點先好，點先係唔好？其實同游水一樣啫嘛。你學游水，你係咪劈落去你又識游？ 唔 係。咁你有冇浸過？ 一定有浸過。 咪就係咯，你浸唔辛苦嘅咩？辛苦啊，濁曬鼻咁樣，死亡嘅經驗添。咁但系你游水必定要经过痛苦噶啦，即系其实个原理系类似啫嘛。咁所以即系只不过系你学识游水，你免于受浸到嘅恐惧之后，你咪选择游咩色咯。喂，我只脚型咁样，我适合游蛙式多啲。喂，我条腰拧得好啲，我游自由式好啲。实话，即系呢个之后再有选择啊嘛。 系啊系。 咁好过你咩都未试就话。游水唔得嘅，咁你包你浸死啦，系咪？咁永远都系有死亡恐惧噶嘛，见到水。我觉得个分别就系类似咁样。 其实我非常之认同你讲啦，即系所以我其实我想强调嘅一样嘢系，而家可能有好多变数，好多局势，你唔知将来会点样，但系你一定要提醒自己，你一定能要做到一个可以多元思考嘅人咯。即系如果你连呢步都做唔到，你去做选票嘅时候，你都只系一个 follow 人哋嘅选票嘅人咯。 其实冇坏嘅， 你觉得冇坏嘅， 只系咪学游水嘅过程咯。 嗯， 咁你为咗自己嘅幸福，你都会醒噶嘛？ 佢都会有，佢会，但系佢会变咗做好似而家美国嗰种咁嘅情况咯。即系有啲人系未必，即系我会觉得有啲人咧系永远都唔会了解，或者佢永远都冇兴趣。 其实咪民主就系可以唔使了解， 嗯， 你系用自己嘅直觉可以益到自己。其实所有民主都唔好讲得咁崇高啊，其实都系为咗自己利益。 系啊。 去出發，只不過香港咩都冇嘅時候，你講乜都得咁解。咁美國嗰啲點解特朗普會贏咗呢？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好直覺，就係、是、喂左膠真係得個講字喎，即係民主黨。咁我要揾人專登反你，我就係要擁你落嚟，因為聽得太煩啦。咁擁咗落嚟 ，Donald Trump 上台。如果佢真系揦嘢嘅时候，下一届咪变咗民主党咯，即系佢就仲可悲，佢得两个党啫。咁但系问题呢、這个唔系完美啦，当然。 系啊。 咁但系系暂时系最好喎。 系啊系啊系啊。 你连啲冇独立思考嘅人咧，都会因为影响到嘅利益而选择，好过冇选择。仲有我 当然， 我接翻轨啦。你头先讲紧即系美国政治黑暗，其实所有政治都黑暗噶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问题，美国所有黑暗嘢。你凭咩知道先？ 凭咩知道？ 即系我点解会知道美国黑暗啊？ 点解你会知道美国黑暗啊？ 嗱，中国又黑暗，美国黑暗，你从咩媒体知道美国同埋中国互相黑暗啊？ 我通常咧都系由睇翻啲第三方国家嘅评论嘅，即系或者系你会见到 YouTube 嘅。即其實都是猜測嚟嘅啫，當然都是猜測啦。咁你會由佢實際嘅政績或者佢做過嘅嘢去判斷一啲。 咁但係問題你點樣知道佢做過啲乜嘢？ 你會知道佢真係實際做過啲咩，但係你唔知佢背後的動機啫。 你點會知道？因為有第四權啊嘛。 第四權。 新聞自由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一個新聞自由嘅俾你知道曬嘢，新聞自由咪發揮到個作用？ 係啊係啊。即系所以中国， 但系中国啲人全部听都濑咗嘢啲人落嚟啊嘛，坐监啊！我啲朋友上去做生意濑晒嘢啊！ 即系最扑街就系佢系要光明正大咁话俾你听，我要做衰嘢，但系你吹我唔涨。 系咁，其实已经 即系 唔系？其实呢个就好基本噶啦。即系嗰啲人成日话美国佬呢，美国佬路，即系我唔系好特别中意美国，但系问题人哋至少有第四权啦，监察到个政府做咗咩衰嘢。佢點樣拉一啲戰俘走去水營逼供咁樣，氣都拍曬出嚟，派嗰個唔使俾人拉，唔使俾人打嘅喎。咁呢個咪就係人哋民主背後能夠保障到嗰啲人嘅自由，拜個法律嘅。咁呢個仲唔夠啊？即係好卑微嘅啫，其實。咁但係我哋而家連呢啲邊皮都攞唔到，即係呢啲，即係今時今日你越嚟越，即係本來有嘅我哋呢啲。拍攝即係發表自由啦，又或者創作自由啦，咁又甚至見出嚟搞啊遊行都俾人打啊，即係而家香港就變成咁樣啊嘛，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要同大家即係強調翻咧，即係啲人成日話美國佬呢美國佬老嗰啲咧，喂人哋至低都有呢個咁嘅鉛制啊嘛，人哋新聞全部都係自由啊嘛，咁所以你冇得比較嘅，即係。再同 copy and paste 嗰啲人講啊，更加嘥氣啦！佢都根本佢見到個 lift 都唔知係個 lift 嗰啲人嚟噶嘛。 係啊，佢睇唔到啊！佢哋你嗰個比喻好喎，嗰、那個鬼故嘅靈異嗰個比喻，佢哋都唔同 dimension， 係啊， 或者佢哋都唔同，佢哋都冇嗰個 driver。 係啊，個 driver 錯曬咁樣，咪最近嗰啲咯。 係， 即係話哇，有冇人有冇啲朋友咧啱識嗰啲咧拗水吹咧？哇，你好似邊個邊個啊？ 有有。 咁其實佢就係識三個人，係咁嘅髮型咁高，咁嘅樣，咁佢就自然會攞其中一個噶，好自然噶嘛。咁其實人見鬼都一樣，即係如果你識廿幾個人，你未必個答案一樣噶嘛。咁就係所以係咁咯。咁咧即係你都冇乜睇特別嘅睇法，即係 即系咁，你觉唔觉得绝望啊？呢个绝望得嚟，你觉得滥炒真系唯一嘅王道啊？定系自己走啊？宁愿 呢个系呢个问题好深啊！真系，因为我自己都谂过好多次， 睇唔到。 我自己都睇过好多次，谂过好多次呢个问题。 其实我咧都唔能够十分代入到年青人嗰啲谂法。即系佢系实际真正系点谂嘅咧，我都尽量去。 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声音嘅都。 唔、系，但系普遍嚟讲咧，冇屋企照嘅就做 cam， 有屋企照都好啲。 我 如果问有好啲咁样咯。 我觉得滥炒咧，其实咧就系一个栽种嚟嘅、你又唔好话滥炒嘅，即系咧滥炒系其实系赢嘅。如果能够成功滥炒到，我哋系赢咗嘅。我会咁样谂、因为成功滥炒到做嘅嘢。是留低是播咗种嘅，最惊系滥炒唔到，所以你先至会考虑离开啊嘛。 其实我觉得世代上咧，即系譬如而家讲二世代咧，即系其实我嗰代咧就难陪你滥炒嘅。 系啊系啊， 因为我其实我算容易嘅，因为我冇细路仔，同埋无产阶级。 我完全明白，知道啊。 咁但系即系所以我理解你多少少嘅。咁但系已经有仔女同埋自己有几层楼，好多资产，日日咁样慢慢蒸发。我识啲有钱人好闭翳噶， 最惨系搞唔到最有钱嗰啲人啊嘛，对关唔关佢哋事啊？ 系啦，喂，咁嗰啲边皮人物就好惨嘅，老实讲。咁、但系系咪咁你又能够苟且活落去咧？其实佢哋系得嘅， 系， 因为佢哋已经有啲呢啲资产啦，有细路仔啦。即系唔可以，即系譬如可能你茶餐厅嗰个朋友，有养家，又有间铺头，又有啲伙计，嗱我就好反感咧，话一个人开间铺头养咁多人嘅，嗰啲人唔系你养嘅，即系无条件就叫养啦，喂佢哋帮你做嘢，你先叫佢翻嚟啫，系咪先？咁但系冇办法噶呢样嘢，即系唔可以独善其身啦，同埋你唔可以必要时又攞呢个嚟做自己嘅责任去粉饰咗自己。唔够胆啦，或者唔肯牺牲嘅嘢咯。 其实我有个朋友同我讲过一句好精准嘅，即系我都觉得几形容到嗰个茶餐厅老细一啲一个情况。佢同我讲话，即系例如茶餐厅老细而家蚀紧钱啦，佢本身系心黄嘅，而家去到蚀钱嘅。佢会话啦，如果你系做生意，你有 vision， 你有撤资走路啦、因为你系最受影响嗰班人啊嘛。而你又冇辦法做咗攬抄動作，你又遲遲走路啦。如果你咁樣做，係因為你好似買咗隻股票，但你冇 vision， 所以你而家蝕錢咯。係咯，就係、咁。我都覺得係嘅。 但係你咁樣直接同佢講，佢又唔認同嘅。因為我同我啲朋友咁講嘅，我其實一早你已經唔應該，即、就、係、是、你譬如打算移民，你唔應該仲有生意喺度。即、係你應該唔好吃內排外，即、就、係、是、你索性你對呢個地方冇信心咧，你就唔好再投資。咁、但係投資落去。咁你再唔走嘅话咧，咁啊只会继续蚀。咁佢嘅理由都系：哎呀咁易咩？唔系人好似你咁噶，即系呢个世界冇两个探长啊咁样。即系讲埋呢咁嘅嘢咧，咪就系都系讲嚟讲去都系最尾睇下你决心系几大咯，同埋睇下你可以去到几尽咯。即系为咗对抗政府，即系而家佢摆到明啊，又偷钱，又强，又独裁，即系其实。简直是人民公敌嚟嘅，可以话系。 点解佢做咗咁多大白象工程？ 偷钱？ 你唔讲嘢，你而家 系啊？揼两块玻璃，嗰啲玻璃值几多钱啫？都好贵嘅，虽然喂咁，但系起嗰条港珠澳大桥，你有冇份用先？ 系啊。 你会有几多受惠先？咁但系又唔见咁多钱啦。 系啊。 同埋三跑嗰啲嘢，起条跑道多条跑道， 即系讲到沉。 任何嘢，高铁你坐几多镬啊？即系。其实咧，好多人咧，而家喺度大大声咁样呼悲天悯人咧，即系我觉得，除非你系赎罪啦，即系好多人呢二十年嚟都冇投到票，甚至乎漠不关心人哋嘅，呢啲咪就系共业咯。个共业出到嚟个结果，你要，我觉得你真系要硬食嘅，冇办法嘅。即系你到呢个时候唔好埋怨啲后生仔，话佢哋做啲咁嘅嘢，即系佢哋比你哋呢净系顾住收割嘅人更加恐惧，更加冇前途，更加睇唔通。更加唔开心咯，你日子系多过你哋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即系其实老实讲入得嚟九吹廿四都明我讲乜嘅，但系希望即系我其实我从几个月前咧，我已经 即係有樣嘢希望同大家分享咧，即係我感覺咧，就係、是、到真係資爆或者到香港真係攬炒嘅時候，你要記住你今日做過啲乜咯，即係唔好到時又覺得，唉、哎，撲街啦，撐你哋搞到即係死曬蟹咁樣。喂，其實你撐得大部分嘅香港人，你就預咗要同佢，即係未必玉石俱焚，你都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是。啲生活過得好慘咯，其實半年前已經講過曬噶啦，但係今日真係估唔到咁快已經要面對呢樣嘢咯。咁、 嗯、 所以希望大家努力啦，即係你今日講得不割席不篤灰，今日講得支持啲後生仔，希望你到真係自對自己好損失利益嘅時候，你唔好改口咯。 Andy Chumpler 探長，春探長的觀點極啱、啊。你咁請問關公定係包青天公正啲？ 嗱、啊，咁啊，分開兩樣嚟講。關公咧之所以出名咧，就因為對 有義氣， 嗰幾個 friend 好有義氣。咁啊，正義咩咩忠義兩難傳，但係都傳到係嘛？我唔知啊。 關公 關文長， 關公忠義啊！佢啊死啦！ 即係人都話忠義兩難傳，唔係忠義都。关公包括忠同埋义啊嘛，咁但系到现实公义唔系忠义系两难全噶嘛，咁、咧变咗佢可能做得到啩，我唔识佢嘅古仔，咁但系包青天就唔同，包青天 真系律师啦， 佢份工嚟噶嘛，大佬，即系你话警察，啊、你反你唔撑警啊，咁你你有嘢唔好报警咯，嗱呢啲又戇鳩嘅讲法嚟，咁佢一份工嚟嘅，佢嘅职位就要做呢啲嘢嘅。咁但系关公唔同喎，打紧仗嘅，嗰几条友喺战场度，即系个忠同埋义咧，佢都能够发挥到嘅，咁咪人都信佢咯。咁警察，喂，我真系有个好荒谬嘅情况咧，我有个中学同学咧撑警嘅，咁啊影咗一个警察咧就扶阿婆过马路，哇！呢警察边度揾啊？真系香港先有啊！呢啲佢又唔讲，全世界都警察就有做呢啲嘢噶啦，唔通睇住阿婆俾车撞死啊？喂，连呢啲咁基本嘅你都要吹奏嘅，你系戆鸠噶？咁佢系呢个专业做呢样嘢嘅人，咁我有事梗系要报警啦，你梗系要做啦，你系出紧粮，你系公仆嚟噶嘛？咁所以咧呢样唔可以类比啦，包青天同埋关公，我觉得。 吞开铁探长讲完，脑里面即刻闪过倪匡，一边大笑一边话：共产党你哋都信，哈哈哈！The man to chili pay cost， 去开幕就知大幕几垃圾啦。连你听讲 cost， 佢半日就收皮呢单新闻喺微博已封锁，场内嘅人真系好幸福，少咗 worries， 春嘉宾及其他年轻人的进取。 点解咩半日就收皮啊？即系冇晒嘢卖。 唔系，系因为太多人排队 ，handle 唔到。 因为到站又俾人掹烂咗。 系，类似咧，又抢嘢啊，又成。 喂，同埋咧，我觉得《环球时报》真系好捻幽默噶，即系最自由嘅传媒就《环球时报》。 真系好捻幽默啊！真系。 佢夹硬可以将一样嘢咧，由挛咬到直嘅，真系。真系花生当 好精彩啊！挛 到俾佢咬直咁。 你有时会好想睇下佢啲你可以点样咬嘅。 系啊，佢话咧。即不可輕視中國大媽的消費文化，全世界都不能夠複製到，亦都不要旨意諗住不同中國做生意，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 其實講真的，你話 屌你唔諗啊，家樂福點樣執笠？你唔諗啊 ，Walmart 點樣執笠？啲全部都是嚟做生意攋嘢噶啦，啲鬼佬即係死唔切咁樣不停咁翻到做生意。 佢個 copy 真係功力深厚，即係你要諗下你點樣點樣咬啊？你點樣？ 唔係我，如果俾我角色扮都咬到嘅，我有啲。但你自己唔撚笑先得㗎，所以我好想做睇風水嘅，但我驚我一笑。但系佢哋写嘢唔使惊嘅，唔到笑嘅。 系， 即系我其实我好想做嗰啲潘少聪嗰啲 friend 咧，即系成日都帮人排难解分啊，即系医心理啫嘛。其实，但我最大缺点就系忍唔到笑。 The man to chili pay cost， 去开幕就知大幕。 哦，读咗啦呢度，差唔多啦。 系， 春嘉宾及其他年轻人的进取，心令人对香港的未来充满希望。The man to chili 今次赢同输都系班唐镇嘅细路受势，希望打赢。如果输咗，佢哋嘅下一代就会洗坏脑，冇人会再出声，觉得爱国爱党先系正路。连你我去过文莱旅行，当地人都冇乜自由，喺我哋嘅标准，但佢哋好开心、好自豪做文莱人。所以自由嘅定义喺唔同地方系好唔同。 其实又点会啊？即是你讲一句自己心里面的东西都不能够公开讲的时候，即是人去到 即系习唔习惯嘅啫。其实冇人中意冇自由嘅，即系你咁样睇落个表面。所以自由嘅标准就并唔系自由本身，系你嘅忍耐力有几大咁解嘅啫。我认为，所以我唔认同呢位，即系边有人中意冇尊严嘅啫。讲一句我，我譬如嗰度唔准食猪肉嘅，咁有条友出埠食嗰个猪肉，讲话好捻好食嘅，就俾人拉咗啦。 我觉得系自由嘅定义，反而系佢嘅认知。同埋佢得到，可唔可以咁讲呢？因为其实例如如果佢认知嘅自由系多咗，佢喺地出面嘅地方生活过，佢知道佢喺更加自由，相比更加自由嘅地方生活过，咁佢返返去自己国家就会觉得啊，我个国家好冇自由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因为正系因为佢嘅认知同佢嗰个得到嘅嘢成正比，所以佢就觉得自己好自由啦。 其实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咧，呢、這个研究真系好有价值。其实好多时呢啲极权国家都系咁啫嘛。 系啊，就系咁噶嘛。 同埋话题性又好紧要噶嘛。你特立独行可能带来你好痛苦啊。咁同埋你去旅行啫，你见到几多个人先？你唔能够代表晒所有文莱人噶嘛。 即系所以，其实我觉得咧，我觉得未必系个定义喺好多地方唔同咯。而系嗰个地方嘅人生存喺啲乜嘢嘅 drive 入边， 自己 adjust 嘅啫嘛，根本 系啊， 系咯，即系譬如你嗱，如果你识写 iPhone 嗰啲 app， 同埋写 Android 啲 app， 你就知啦。iPhone 嘅 app 咧，佢嗰套toolkit 咧，即系你苹果 provide 俾你嗰套写 app 嗰套 toolkit 咧，啲格式咧就好简单。即系你写到 app 咧，你 test run 嘅时候咧。得几格啫，即系 iPad， 即系 iPhone 几咁样。咁但系 Android 扑街啦，唔齐全嘅，因为呢个世界咧好多唔同嘅 iPhone， 唔系好多唔同嘅 Android 电话嘅 dimension。 佢系开放啊嘛，因为 系啦，咁所以咧你永远写唔到一个好 app 嘅。 嗯， 系都系就住边几部机最主流嘅机嘅啫。咁所以咧咁嘅情况之下咧，有自由嘅地方。即系同埋一个苹果相对冇自由嘅，咁、但系出到嚟嘅面貌系咪一样咧？咁呢、这个定义嘅问题啊。咁头先我本来就唔系想讲呢样嘢嘅，咁、但系本来想讲咩我唔记得咗，因为 anyway 太眼瞓啦，实在。喂，其实咧即系讲咗三个几钟，好黐线嘅，喂，多谢。 点解会去到33个几钟嘅？不经不觉 真 系， 真系唔知点解。喂，咁啊， 你老板去边度啊？你老板 走咗唔出声。喂，咁啊，而家跌到170几人咧，都系时候收皮啦。咁啊，手又 round up 下。嗱，三轮车夫咧就多谢你pay me 啦，因为我见唔到你 pay me 原因就系咧，我唔知点解今日好多怪事发生，我个 login 又唔知 login 唔到。 我个电话系完全处于咧一个死城嘅状态喎。 咁得意？ 头先我一度系收零格喎。 系。咁得意，咁咧跟住咧，我去問我俾個電話我，即係俾個電話佢 ，send 翻個 message 俾我，就解翻，即係開翻個 PayMe 個 app。但係咧，佢到而家咧都自白咗，又唔收我電話。總之 PayMe 死咗啦。咁多謝三輪車夫啦。Anyway， 咁啊，另外有幾位咧要明謝翻嘅，有 sponsor 個本九吹廿四呢個 live 嘅咧，又有啊康康啦。有 YVHYGG 啦，同埋阿威哥，系咪威哥啊？呢、這个 威少啊， 阿威少咁样，多谢。咁今晚有好多意外，又唔知点解啲机件上，咁啊都顺利完成咗啦。咁啊，咁啊，同埋又要最尾咧，就介绍翻个版面啦。个版面嘅左上角咧，即系个画面嘅左上角咧，就有两个 QR code， 一个咧就 PayMe， 一个咧就系 FPS。咁啊，要知就知，唔知就讲都冇意思啦。咁咧，另外一个 HSBC 嘅 account 可以直接过钱嚟 sponsor 9724啦。咁啊，仲有 PayPal 就海外嘅朋友有少少 charges， 咁希望你唔介意啦。咁咧就再提醒大家咧，這个 sponsor 咧纯粹系一齐夹钱去搞个节目咁嘅定义嘅啫。即系假若你唔 sponsor 咧，我个节目一样会开，又唔会因此唔做或者揸流摊嘅。即系只不过咧，希望嘅气氛咧。好似大家租个场倾下偈，卡拉 OK 都要俾钱噶嘛，系咪？咁你唔俾唔紧要，我俾晒。咁但系咧，你中意夹咧，又亦都乐意 俾個機會大家夾下錢咁解嘅啫。 嗯， 喂，咁啊，多謝 Leo 啦，希望得閒就嚟下啦。你又係負人翻工，但因為我又就嚟搬啦。 好啊，都可以啊。你係咪去翻深水埗？ 係啊，冇錯。 我喺深水埗咧有教嗰啲 NGO 機構嘅， 嗯， 係啊，所以都可以噶。 哦 ，OK， 咁好啦，咁啊，多謝大家入嚟啦，咁啊，同埋呢兩個留言就差唔多啦。 呢款人到少可以做閉少 ，jump up round good night。 好啊，喂 ，good night 啊，大家。 再睇啦。 咁啊，下個機會咪下個禮拜有機會見啦，或者唔係一個禮拜一次，因為嗱之前咧好密嘅做得，如果有留意嘅朋友。原因就係好多嘢發生啦，咁而家似乎咧個社會 cool down 咗少少咧，我就正路咧就唔會咁多 live， 咁我多翻啲時間咧嚟做怒火探戈啦，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即係播嗰個 節目咧。有睇，但係都好似好即係點樣咧？我成日都會覺得啲 live 好似嘅。 哦，唔係，淨係得聲嘅怒火探戈，淨 係得聲嘅咩？可能我唔未睇過啦咁。 我會喺 Facebook 嗰度擺嘅，咁啊淨係。推歌嘅節目嚟，因為我以前咧就有叫怒漢推歌嘅節目。 哦，呢個我知。這個、 我之後咧，我就自己咧就再專登錄一個怒火探歌，淨係得聲嘅啫。我就喺網台 app 度揾到嘅。咁咧就遲啲咧，可能 Patreon 會擺啲節目啦。咁我又會拍翻多啲片咯，即係嚟平衡翻啲 live 啦。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咁好啦，再見，拜拜， 拜拜。